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Hello， 我是港产不打。 是啦，咁啊，我哋一阵咧会约埋其他主持，一阵继续讲嘅，因为咧今个礼拜科幻片啊冇乜，即系都算系妖夜寻龙唯一噶啦。咁咧，但系呢个电视剧咧就哇有一个系 DC 嗰方面嘅电视剧啦，就啊四套嘢就连串就搞咗个大 crossover 咁啊，连续几晚咁啊咁嘅，咁啊一阵应该会都。講下呢個嘅， 冇錯冇錯，嗰套過癮，嗰套過癮， 係啦。咁當然有啲其他嘅消息或者新聞㗎啦。咁啊，一陣先陸續啊，唔同嘅主持再嚟同大家講。好啦，咁啊，我哋數下呢個榜先啦，係咪？ 冇問題。好，第一位當然眾望所歸 ，keep 住啊，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啊，冇錯。 係啦，咁 就 好多㗎，成三百， 係啊，縮到三百零喎，不過就人氣高企啊，八千幾啊，好似 係啦，好非常好嘅，係啦。 冇錯，好，第二位就係今個禮拜新上《鋼鋸嶺》啊，雖然個名有啲巧， 喂，而家 不過睇咗你就知啊。 我呢度又轉咗喎，就係你嗰邊轉咗，我見到仲係第二位係啊《你的名字》喎，可能 係咩係咩，我可能褪咗，冇錯。咁因為差唔多嘅啫，兩個相約嘅啫，冇錯。冇錯，第三位就係《你的名字》啊。好，第四位就係《妖夜尋狼：世紀血戰》，冇錯。 係啦。 好，第五位又估唔到喎，好少場數做，不過就第五位喎，《深夜食堂二》啊。 係啦，真係奇怪，我諗住呢套應該冇咁犀利啊，點知都上咗第二 位。係啊，冇錯。好，第六位就仍然喺度啊，《奇異博士》啊，《Doctor Strange》。 係啦，好，第七位都係真係。 冇錯，第七位就係《大手牽小手》。 係咪？咦，又喐咗？咦，我而家係三少爺的劍。 哦，咁係啊，因為兩個差唔多，我係褪咗位可能。咁啊，所以第八位就係三少爺的劍，冇錯，都係身上啊，冇合片啊。 而家調轉咗嘅， 好 嗰個 冇 定過，係啊， 冇錯。好，第九位就係蠟筆小新劇場版，瞓啦，早著夢作戰，我都 早著夢作戰， 早著係啊，係啊，蠟筆小新 OK， 呢個卡通片啦。好，第十位就 keep 喺度，魔法精靈啊， 聽住。咁啊，第十一都我而家睇到就係呢個愛在海的邊緣啊。 冇錯冇錯，即係呢個阿慈力王後生版做嘅愛情片。 呢個機械女兩個都科幻片嘅，不過今次呢度翻翻嚟做文藝片。但係咧，其實我覺得佢哋喺文藝片嘅演出咧，比佢哋做科幻表現更加好嘅。即係可能有啲人 係啊，佢好細膩啊，好似話係啊，啲演技 OK 嘅。 其實佢哋不嬲以前都係做文藝片出身，所以呢套翻嚟放心，好有氣味。不過即係你要中意先，因為呢個小說本身咧都係比較係老人家中意嘅。所以 係啊，即係又係嗰啲 都係啲老人家中意睇嗰啲，咁啊唔知香港 冇錯冇錯， 係咁啊長粗 咁啊，跟住十二就反而係喂之前你插到反轉嗰度喎，超人 X 大電影啊，我們的超人來了，喂發行都叫用心良苦搞好多嘢喎，見呢套嘢 係用心良苦嘅，即係一定要洗洗底啊，因為發行嗰個咪就係即係即係以前專做啲肉蒲團之類嗰啲咧嚇。 我知 道 中國 PD 嘛嘛。 咁今次呢啲就即係佢近年都係搞啲即係買咗啲日本戲嗰啲嘅，的確係。不過奇怪啲位好奇怪，因為超人 X 香港有電視唔係做緊 X 啦。 冇錯。 即係當然如果你以電影版嚟講，呢套應該算係暫時仲係算新，但係呢其實已經又出曬碟，就網上已經大把有得睇，甚至乎 YouTube 版都有嘅衰到。咁而家先真係想，咁當然佢有配音。咁所以佢就搞咗好多即係叫做街頭活動咁樣嘅，就 係啊，又 cosplay 又成咁出曬嚟咁 樣，又去探一啲小朋友啊，咁做咗好多工程，咁但係如何呢？咁我唔敢講啊，係啦係啦係啦， 同埋唔知起唔起得中咯，即係你啲超人啊，真係呢個 brand 嘅，即係我哋呢年紀嘅科幻迷就又話會有情意結啦。 哦， 你話普羅大眾啊，真係 就好多人都未必中意新呢啲超人嘅，因為。你中意舊嘅啫嘛，因為佢呢啲又著曬甲啊，又揸曬架撐啊，咁你成班 係啊，我見到外星人咁樣著曬裝甲咁樣，真係奇怪少少啊！ 咁同埋 咪睇啊， 最得意就係佢個賣點咧喺超人迪迦度啊嘛， 係冇錯。 咁呢度係超人 X 嘅電影，點解佢係咁喺度銀河唯一的秘密咁樣係咁樣咁樣嘅？雖然呢套戲 最有冇喎呢套，可能呢套最有冇 都係同阿吉田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客串嚟嘅呢套戲入邊，咁但係。始終個主角係 X 啊，咁但係 X 啲人又唔識喎，咁所以其實好騎呢囉，即係仲係賣緊超人迪迦呢一件事係啦。咁 anyway， 一陣或者有時間就先講，因為其實我哋好似係咪 好似我哋咪八月定嘅時候都好似講過㗎啦，我哋係嘛？ 你講過啦，你睇咗啦，你一早係啦，我記得你八月九月已經講過。 係啊，講屍殺列車嗰集好似 係啊係啊， 有一次嗰次啊，你真係講好多次，好似咪八月係咪十三咧定邊集啊？好似係。 係。 因為有朋友問過，但我又冇 mark 翻低係咁上下嘅，係咯，等陣間再見到再話翻兩個實質日子好冇？ 好啊，好，跟住第十三位翻妖喎，真係力撐喎，就係、是、咧，其實今日上一場嘅，咁佢就啱啱上夠五場，又當係今年港產片，一念無名啊，就係、是、曾志偉、余文樂嗰度，冇錯，其實佢就已經報捷啦，金馬獎勇奪呢個最佳新晉導演啊，嗰、那個王俊，咁係一個即係嚇當年好強嘅一個新人啦、啊，新導演，咁呢套啊講劏房，講社會問題，有政治批判。咁啊，正嘢嘅一定文藝色彩好濃嘅都不過嚇，咁啊，但不過佢正常應該三年，因為佢都知道部戲有機會金像獎攞獎，佢就等到差唔多金像獎嗰排先再上。咁但係今年上咗五場先，就我當係今年嘅港產片係。 哦，即係都係對温啊嗰啲啦，係啦 ，I Square 嗰啲。 係啊，一場嘅啫，係啊，好少都，但係你而家都買唔到飛啊，佢係直頭爆曬啦。 哦，咁樣。 但係五場已經爆曬啦，係。 可能等佢正式梗係大上先睇啦。 冇 錯，可能 係啦。咁至於新上咧，而特別值得傾咧，有幾個嘅，第十五位《再見雅城》。咁其實文藝片啦，不過留意就佢柯震東做嘅，真係意思就係那些年嗰個男主角 ，OK？ 咁啊，台灣文藝片啊，愛情嘢，啲人話都幾催淚又幾 touch 嘅，咁樣係啦，咁可以中意文藝片可以睇睇。 但係佢係 至於三十二位咧， 係少女係緬甸少女嘅，即係佢係講咩偷渡去泰國打工到咧，佢個古仔係講邊度嘅咧？ 我唔記得雅城係咪緬甸咧，應該我又冇記得，佢唔喺台灣本土嘅，係啊，唔係台灣本土。 明白。 同埋佢係講係有啲難民咁樣，即係走難，要逃出去咁樣類似咁樣，中間有啲即係中意咗個女仔，但係有個就話想攞護照繼續走，有個想留低安穩生活，咁有呢啲博弈嘅咁樣，係。 O K， 再見雅城係啦。咁再見雅城係攞金馬獎有提名㗎，佢都好多個獎嘅提名，不過攞唔到嘅最後，係真得係啦，因為你知金馬獎贏咗國內有套神作啊，八月啊，不過呢個有時間我再講，係啦。 跟住係咪好嘢嚟嘅？ 八月其實我睇唔到，但係嗱，佢憑佢新導演蒙古新導演、 哦、 第一套處女作，仲、 哦、 要黑白片，仲、 哦、 要全用新人，但係一套攞金馬獎最佳電影嗱，咁應該點都有料到。 系、okay, 啦，啲人就话佢好夸张嘅，系啦，佢集合晒即系侯孝贤啊，跟住咩陈洁仪啊，系啦，跟住咩沙河故人嗰个咩贾柯章啊， 如果咁样， 系啦，唔系艺术嘢嘅，唔系艺嘢嘅，系啦，咁啊话集晒呢几家大成咁讲，咁我觉得真系唔知系咪过誉，不过我睇唔到，因为香港未上，咁但系我估会上，因为 好嘅。 冇錯。 喂， 咁至於沙二位呢就值得講喎。沙二有套呢其實幾神喎。叫夏有喬木雅望天堂。嗱呢啲名字真係冇人知咩㗎。其實你如果有睇開國內文化呢，你知呢套其實係一個 hit 嘅網絡小說嚟嘅。咁就男主角叫夏木，女主角叫雅望，所以整個咁嘅名字。咁你預係一套呢青春加職場相見。就有啲虐心嘅愛情片，係啦，青春片。咁但係青春得嚟就好得嘅，即係得曬青春咁樣。咁喺國內係爆嘅，不過爆咗都話題咯，但係就票房又唔係勁嘅，幾億咁樣咯，係啦，即係又話爆唔到佢十億嗰啲。 即係有 呢個特別啦， 口碑啦。 係啦，就香港而家上緊㗎，不過場數唔多。不過我覺得值得睇睇喎，如果大家真係中意睇電影嘅。即係睇睇國內咩水準，係啦，唔差就拍得。咁至於沙三位咧，就特別留意啦。其實上年我已經講過嘅，不過嗰時候未開咪講啊。其實國內嘅全 CD 製作嘅電子叫《西遊記大聖歸來》，咁佢係國內全做嘅computer graphic 嘅 CG 嘅動畫 電影。真係聽得多喎呢套 係。係啊，係啊，但係問題呢套戲就正嘅。真係嘅，咁、哦、你要睇呢、哦、未必要喺戲院睇嘅，坦白講周圍都有嘅。咁佢喺國內呢係啦，佢係國內暫時最高票房嘅動畫電影，咁有九億幾嘅 收入。真係做得好 嘅。係啦，佢好靚，好好有動感，好有節奏感，啲畫工一流。咁最正係全國內班底， 真係冇搵外面啦、啊。咁但係你問我質素係呀、嗯、質素係有風格都真係拍得住日本嘅。咁、嗯、所以就值得留意冇錯。 即係好過嗰啲真人做嗰啲好多嘅。 係呀同埋佢真係好好有節奏感嘅即係啲動作分鏡呢就諗得好靚嘅。係呀冇錯。 喂但係佢做個丸都奇怪咩筲箕灣咩 L 星連華真係邊度呢 會筲箕灣 L 咁出名嗱，港島區啱啱叫做柴灣嗰邊冇戲院㗎嘛，筲箕灣其實係兩應該年半前開，咁、 哦、 咧、 哦哦、 你當係筲箕灣商場上面四樓平台， 咁、哦哦、樣咁樣， 佢得兩間院嘅啫，咁就你如好似粉嶺名都咁細嘅，係啲細院，咁但係就叫做港島東區唯一戲院啦，係、嗯、啊係啊係啊 L 就叫係㗎啦，冇錯冇錯， 以為粗口嘅、啊、見到呢個字。 佢因為落天嘅好似話，係啊，韓國落天集 台 咁啊，直個位 L， 但係都身長唔差嘅，不過個院你魚一定大啦，係啦係啦， 啲嘢新嘅 ，OK， 係啊，啲嘢全新嘅， 都可以去睇下 ，OK， 冇咁啊，哇，今日有好多新嘢上嚟，如果咁講係咯，咁好咁啊，揀少少出嚟講少少啦，好嘛，好咁啊， 好啊， 上嘅係香港觀眾啊，用個腳同荷包去投票啊，你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落嚟呢我哋開始講下裏面嗰啲古仔呀啲咁樣，咁唔鍾意聽古仔唔鍾意穿橋呀、啊、嘅朋友呀、啊、識機。好啦咁不打同大家 講 下妖嘢啫啦，不如嚟到科幻。 梗係啦妖嘢呢啲叫做魔幻啦、啊、咁、 嗯、 當然都明嘅。 呢度科幻嘅。呢度都科幻因為佢用啲武器。 啊咁係咁係喎佢有殺人士喎係呀係呀有搵槍。 係啦 有槍有子彈㗎嘛。 係 咁即係第五集啦系列嚟計。咁呢即係睇完就大家都知咁其實妖嘢尋狼呢個思維就即係真係冇乜錢嘅我覺得即係吸血殭屍加人狼啊扭到變咗好似即係槍戰片咁打啦咁又個搭曬啦黑掹掹咁樣又即係又玩型格嘅咁啊但係咁樣就俾佢即係拍咗五集咁啊呢集第五集我覺得就其實你問我因為我第四集我想當年寫影評啊拍到反轉、 哦哦、 我俾十蚊嘅啫咁啊拍到反嘅 上次嗰集 係啦上一集係啦即係啱啱佢個女出現嗰集咁呢今集我覺得真係好睇過上集嘅因為上集都好差咁今集叫好差入面就好少少咁我俾十零分啦咁啊即係又係嗰啲嘢啦即係我強調係好例牌囉即係劇情例牌啲動作場面例牌個故事例牌咁又啲又冇新元素應該冇咁佢係用條橋重複又重複又重複咁拍咗第五集啦咁真係好 繼續打落去 系啦，咁 你话佢 即系你问我 好过呢个包 header 都系嘛？ 哦，咁啊，包 header 又系第二大咖嘅， 即系呢度起码佢打得嚟，佢都叫有啲嘢讲嘅。包 header 唔使有嘢讲啊，斋打 啊。系啊，同埋佢，我啊觉得佢起码有个风格，即系佢都打得嚟，有啲型啊。包 header 就样样都冇，即系话佢型又唔系算型。咁但係嗰啲喪屍又超現實又出幾隻咁又好似你當 都打怪又多啦呢個 係呀係呀係呀變咗打怪嘅咁又係嗰啲咁樣又真係 同個驚都唔關事係呀即係變咗自創故事咁呢套呢就我就鍾意呢佢就係、是、將本來你呀打下殭屍呀狼人呢啲係好古老嘅嘢㗎嘛咁你以前都係搵啲木探插佢呀搵個戰槍啊咁啊唉狼人咁你以前都有銀子彈嘅。咁但係呢我就鍾意佢呢度嘢個設定上呢佢就將佢變成咗現代軍事化。咁就用呢個 Silver Nitro 彈即係有銀呢入面呢就可以打到狼人。咁呢咁另外一邊呢就用呢個嘅紫外光。 紫外光子彈。 係啦打啲殭屍。咁變咗佢就將佢現代軍事化咗呢樣嘢呢我就覺得 OK 嘅。 咪一開頭唔 OK 囉即係第一集你咪覺得莫幾生喎有個型格 OK 囉。 咁 拍咗五集嘅 其實叫做創咗啲嘢嘅都唔又唔可以話佢冇新意。咁就但係呢係啦冇錯啦咁就繼續打落去又如何呢咁就今集呢更加犀利到呢又你話有瞬間轉移啦出現啦。 冇錯因為但我後面聽返網友講因為我之前嗰幾集睇好耐啦都咁其實對上一集都差唔多兩年前我記得差唔多13年我 check 返我個影評。咁佢就話原來咪喎佢話喺咩第三集即上集就第四集啊喺第二第三集呢都有類似嘅不至於叫瞬間轉移只能說叫做凌波微步。 即係好快囉、 啊。係呀、啊、好快。咁睇咗影睇啦，但佢有個 shot 係阿大人王一手捉咗佢件衫，佢砰一聲唔見咗，執返件衫，然後佢出現咗喺300米以外嘅範圍。咁我定義為瞬間轉移囉。啱啱先佢咁樣一個咁樣嘅 shot， 一捉件衫變咗件衫，跟住佢喺嗰邊出現。咁叫瞬間轉移囉。 咁今次係咪即係比以往咁誇張啦、啊？即係 真快，因為佢講佢又死咗嘅，即係你知。係啦，你呢一女主角佢集集都死啦，咁今集又係死咗，咁啊真係死咗，心跳停咗就死咗，臨死就跌咗落個冰河度。咁但係佢又話佢講啲北方殭屍喺個雪地個碉堡入邊有啲你當女巫啦，咁啊玩有一隻咧又話咩啊你嘅人生。水係你嘅出路咁樣，有啲預言咧都同佢講咗。咁佢所以落咗水之後咧，後屘撈翻佢就整啲好似木乃伊嗰啲有啲藥物包實咗佢，你當啲魔法藥咁啦，佢冇解釋嘅。咁之後就冇講佢復活嗰下，再出現就已經講佢又強化咗啦。咁、強化咗咧，有少少外形上變化，佢個頭髮不嬲好烏黑色噶嘛。咁佢出咗嚟之後咧，個頭髮白咗嘅，個尾即係 highlight 嗰啲白髮，你當有啲白髮咁嘅狀態，佢就可以瞬間轉移啦。咁佢第一次出呢招絕招咧，就係講佢現場有你十零隻人鱷喺度咬緊啲嗰啲北方殭屍啊，咁一出嚟幫拖啦，一秒咁樣一陣光影，跟住十幾個狼人一齊跌低，咁我係咪定義為瞬間轉移？ 即 係 龍珠、啊， 得兩秒嘅啫， 龍珠喎、啊，係啦 係啦，係啊係啦咁樣，咁所以即刻我哇 O 嘴，哇咁你即係冇得打，但係冇得打之餘咧，佢仲用埋呢個特性咧嚟打大佬。佢最好的大佬就講佢係即原來就話原來後尾穿啦，原來就佢條仔啊 Michael 嘛嚇好勁啊只人狼。咁原來當年第四集上集就因為即係請阿知啦，因為個男主角唔肯拍啦嘛。咁但係就第四集都有一一樣樣見到佢啲背脊啊出現。咁話佢唔見咗失咗蹤。咁今集穿啦，原來咪失蹤。佢失蹤就原來係俾網人自己夾咗。咁就係呢個奸嘅大人狼咧，就殺咗佢落飲咗啲血。佢飲一啖，打一啖血落去就會強化，咁最後就反而咁拍針啦，拍到超強化人喎，咁打下女主角，喂女主角都唔係好夠抽喎開頭，但係咧唔夠抽之餘，咁佢始終識瞬間轉移啊，走來走去咁你都搞唔到佢啊，咁最後啊佢入咗去你當有個競技場啊，佢以往我哋訓練殭屍競技場，咁啊做咩打中途就打到嗰個人亡啊嘔血，咁嘔血咧你知佢不嬲。舐人哋啲血就有佢啲記憶㗎嘛，即係不嬲佢呢個思維都係咁講，咁所以就知道咗原來佢就係殺 Michael 嘅兇手，咁於是嘅爆氣啦，一爆氣嗱，即係唔打又如何，一打兩秒嘅啫個鏡頭，個大嗰只大人王衝埋去個欄個杆度上，一拳打埋女主角度，女主角之後喺度喊緊啦，原來 Michael 係你殺嘅，咁跟住有啲感動位啊，有啲猶豫位咁樣，跟住要會收嘅咁收嘅，一拳打埋個黑，一嘢瞬間轉移，去到佢後邊。跟住一手插落去，成條脊骨攞出嚟，直頭神兵元奇虎拍咁樣陰陰功，一掹咗出嚟成條喎，哇！條脊柱我諗半個人咁高，血淋淋咁樣掹出嚟，嗰、那個大人王就咁死咗。 即係你講呢啲喺幾秒之間發生㗎嘛？零點幾秒。 係啊，兩係啊，係啦、啊，即係畫面有兩秒，實情嘅動作零點幾秒啫，咁樣完嘅個 ending， 咁你真係。哇咪好粗囉，即係我連我都去睇打啫，以為咁囉。咁你最後連打你都滿足唔到我，咁我點搞啊咁可惜囉。咁咁不過佢好過上集，就起碼佢中間啲情節上集就多啲恩怨情仇啊，又情情塔塔啊，又糾纏起佢嘅大兵啊 ,David 啊，同埋 Michael 唔見咗嘛。咁今集啊去都好快嘅劇情，因為佢都可能知道係冇、上集俾人插門，咁啲文氣全部 cut 到短，或者一兩句對話交代。咁去完一度啊，俾人追殺完啊，可能唞一唞啊，講少少文氣，跟住又打，跟住人狼又嚟，人狼又打咁樣，即係類似砌得就叫做動作場口多咯。咁但係多得嚟唔代表好睇，因為佢啲打都係咁，都係好型咁開槍啊，啊轉身一開槍，彈彈彈彈咁啊，射低幾件啊，即係都係流於呢啲，咁啊冇乜新變化，又唔夠有新武器，咁啊佢強化就變咗多咗個瞬間轉移，咁啊變咗非常啲。咁同埋上集。就有人類嘅參與，即係人類有奸㗎嘛，捉到啊殭屍、攞佢啲血，今集冇咗呢派勢力，即係純人狼同殭屍啫，由於去翻最原本，係啦，咁人類直頭冇出現添，即係最後你話整啲特種部隊啊、收屍體咁都好啊，有啲伏線嘅都冇，咁個女條線就更加又係冇提嘅，係咪應該有提但係冇見？就成日就話要搵佢個女啲血，係啦，但係最後個 shot 先出嚟，咁個女已經大個，大咗變咗青少年㗎啦，係啦，女仔咁樣走過嚟搵佢， 因為大致變咗咁樣，咁變咗你問我即係毫無驚喜，翻炒爛飯之作咁啊，我 comment 冇啦。 OK OK， 咁啊嗱，咁啊即係都係睇動作就應該 OK 嘅呢套都啊。 咁啊係，你話純嗰隻打就是那隻咯。 係啊係啊，有啲 matrix 咁噶嘛，即係嗰啲打係。 系，即系谂又有啲快慢动作交替啦，又有啲好似即系全方位咁样啦，跟住佢又你知佢又着胶衫噶嘛，咁啊黑胶衫有啲反光啊，紧身 超人咁嘅 feel 嘅， 系啦，一出嚟就好，同埋好冷酷嘅，即系嗰种打法，杀完人都冇表情啊，跟住啲子弹壳飞出嚟行过嗰科嚟嘅，咁佢 都系中意嘅，有人中意嘅，中意咪睇咯，系啊，啱你杯， 系我都啱嘅，即系你或者你睇咁多集，你咪。我哋都想知佢點咁啊，都睇埋佢嘅，不過就冇咁大期望啦，係啊，冇咁大期望。 一般觀眾就可能唔知中唔中意咯，係咯係咯， 係啊，係 啊，同埋佢都有佢精彩嘅，即係你睇打咯，係咯係咯， 冇錯。咁同埋心急在就女主角上當年又脆嘅， 哦，而家 咁嚟到依度啊，四十歲 喎。咁真係唔後生，大佬鬼婆。 係啊，佢都算 keep 得好咯，我覺得，起碼啲近鏡。是啊，近鏡表情都唔覺或者係好老態盡露，咁但係佢啲動作都避重就輕，我見佢都冇乜高難度喎，打關鬥啲冇，都留於起度。 都唔未去到肥師奶身形啦， 係 咪？ 係係，身形都 fit 嘅。 係啊係啊，咁算係咁㗎啦，係咯。 冇錯。 仲想點啊？係咪？係咯。咁而家啲戲都係咁㗎啦，即係好似當電視劇咁拍落去嘅，而家個 trend 啊，咁可能呢啲都係屬於同類型啦，即係我哋都講過啦，即係自從呢個包 head 之後啦，咁而家你再加埋 Marvel， 再加埋沙窩，咁個我話大家做法就係永遠做落去嘅，即係個係 啊，沒完沒了，沒完沒了系列， 冇 咯， 冇錯啦。咁呢套又話完乜鬼啊，又有下一集嘅， 係啊，因為個女兒出現啊嘛，咁啊又好分鐘可能下集講人類咯，人類要捉個女咁樣又打咁咯，冇 事 啦。 好，中意就睇啦，好，係咯，好， 冇錯。喂，跟住啊，咩港套就叫做呼声好高，今届奥斯卡金像奖吓，话、啊、会立最佳电影嘅《钢锯岭》，OK， 咁啊呼声高。咁啊嗱，美国呼声高啊，美国呼声高，因为美鲁吉逊喎，调翻转个导演就大声 出名，系导演系 好啦啦。咁但系香港观众咧，你又问我，其实美鲁吉逊咧，原来佢有套咩玛雅文明嗰套咧，我甩咗嘅。 哦， 我都系听网友 tag 翻俾我先知。系啦，我唔知香港有冇上嗰套。 有上 嘅。 有上。 即系正嘢啊！我唔知你嗰时开咪讲嘢未？即 系好似未。 好耐呢套我都唔知。咁我最记得就系受难曲嘅啫。即系如果你话美鲁吉逊叫，唔好话系咪？系咪佢？ 但系受难曲 系咪第一套 拍得好嘢喎？呢、 這 個真 係，但係上好正，但係問題佢又夠膽咯，同埋佢有啲嘢又，啲人又話佢有反猶太教思想啊嘛，咁佢即係有啲嘢重組過嘅，佢唔係純拍好似分開嗰啲好正面嘅聖經故事，我又覺得唔係，咁係正啊，受難曲唔差㗎，咁但係我又覺得受難曲都好耐啦，咁二來受難曲呢啲都宗教嘢，咁普羅大眾咪唔係好知咯。你問我同啲 friend 講話咪路吉遜，佢啲人一定講軍天拍。 係佢睇佢做㗎嘛，啲人唔係睇佢拍。 係啊，咪囉，佢正式吓咪路吉遜又拍嘢㗎嘛。 其實佢而家喺外國呢，佢係做導演就出名過去做演員。 係啦，美國就有光環。咁你香港講出嚟呀，我真係要再資料補充啲 friend 先識嘅。咁啊，喂，吹到咁大， 可能米路吉逊佢唔知啊，你讲 Mel Gibson 嘅可能知 啊，咁啊系 Gibson 系啦，动力猴弹出去嗰个啊， 系啊系啊，弹出去嗰个，咁啊，我啊好大期望入去睇，因为咧嗱，呢啲二战嘢咧，我啊第一就惊佢好大美国主义啦，咁咧但系就好，即系 touch 我睇完又唔觉，即系虽然佢都一定系美国赢啊咁。其實係美國贏啊，咁佢亦都叫做你問我，佢都有醜化日本軍嘅，即係佢都唔係咁中立嘅。咁但係都唔算又講到話，即係最正，我覺得佢都係兩邊都有人死，有博弈。咁佢自己忠於信念就唔揸槍啦。咁美軍忠於信念簽敵，咁佢自己都會好多美軍受傷。咁日本啊忠於自己信念嘅自殺式襲擊，最後又否覆，即係輸咗啦。咁佢有呢啲表述嘅，我覺得都叫做兩邊。相對平衡，咁同埋佢最正就都冇話刻畫到好似正邪大戰咁樣，即都係流於佢都有講戰爭嘅陰暗面，即係其實佢哋都唔想打，或者應該話因為咁嘅情況要打，但係佢哋都唔係話要即係標榜到殺日本人就係正義，佢又唔係呢只嘅，咁叫做起碼易入口啲。 咁但係你話吹到叫攞最佳電影，咁我覺得今年要攞就應該《復仇者聯盟》咯。即係如果你問我未有呢套戲之前，《復仇者》即係唔係《復仇者聯盟》話，係我成日同人講啲人以為話唔係啩？嗰套娛樂片我話唔係啊，《復仇勇者》唔係《復仇者聯盟》，《復仇者》係嗰套咧，哇！英國荒郊李安納度成套戲講唔到嘢嘅，嗰套啊大佬嗰套，喂嗰套真係正喎，係啊我。咪咯喺个荒野度，咁佢俾个熊咬完之后点样奇迹生还？ 唔系同熊人打，俾熊人打啊 嘛。系啊，最正你一立到全程冇得讲对白，因为佢出到嚟讲咗两句对白，一嘢个喉咙就流晒血，咁佢成程都咁样嘅啫，咁样可以攞最佳男主角嘅，咁啊呢啲正嘢啦。咁啊呢刻我个排位都系最佳电影系《复仇者联盟》，咁我谂住呢套话呼声咁高，入去困一困啦，喂。咁就兜完喎，因为呢我又觉得呢套麦卢吉逊呢好似都有啲污染咗。嗱佢受烂曲呢我觉得佢都真係几有风格，有夠姜嘅，夠姜拍嘅。 唔 係呢套我觉得佢就 受烂曲唔係讲英文，係讲亚兰文，即係讲返耶稣嗰时嗰啲话嘅。 整个事迹囉，係啊，整个人生讲晒，但佢有好多自己嘢。 我讲佢对白啊，唔 係。係呀，冇错冇错。 亚兰文啊，即係佢哋嗰时嗰啲话，嗰个时代嗰啲。 係呀，即係好过坚持嘛。咁呢套我覺得佢又真係叫做有啲避重就輕，咁又唔敢特別刻畫得、哦、即係呢個意見嗰、那個。 咗呢套你知返嚟 佢。係啦，即係冇咁自己嘢啦。二來都啲場口或者個橋段上，你問我就好歸娛樂嘅，即係好娛樂化應該話。係啦，咁咩叫娛樂化就係話啊，永遠有條靚女啦，咁出差前就真係要搞波波啊，波完又有啲永遠見相啊，跟住又話。揸住個細嘅聖經，咁喺戰場上成心血啦，都要揸住本聖經，夜晚喺度偷雞瞓覺，咁都喺度揭住嚟念啊！即係呢啲場口就即係好啱嘅。即係如果你話娛樂片咁好正常，有啲場口即係表達佢個信念咁樣，又講佢喺生死存亡之間掛住條女。咁但係你攤出嚟講，你以真人真事改編，咁呢啲我啊覺得叫做作咯，即係你好做嘅呢場口。即係又有呢啲，跟住中間啲娛樂位就講佢又會咩啦，即係周圍走。咁佢其實條大橋就即係真事啦，佢就話喺個鋼鋸嶺。咁鋼鋸嶺其實咩呢？其實一個地方。咁你睇咗條片，你又發覺就真係好鋼鋸。佢笪地方呢就真係你當有個山啦。嗰、那個山嘅 texture 呢花崗岩。即係意思真係地質公園嗰啲一個角度角形柱嗰隻咁顯要垂直90度直得粒。咁、而佢上面係你當中平島入面有個地方就咁高啦，我諗高都起碼佢嗰度望落去都分鐘100米接近100米高。咁上咗去呢就上面另外有個平原。咁、那個平原都係有曬已經刮曬啲坑啊，又有好多即係已經打過好多次仗，好係個據點嚟嘅 o k 咁個美軍就喺你當喺個山下面，咁而家佢就話成個沖繩島呢都已經炸到體無完膚啦，俾啲海軍。咁但係咁最後你都要佔領要殲滅佢㗎嘛。咁佢就話爭呢個據點就未截取到。如果截取到呢沖繩島就拿下㗎啦。咁得咁呢個背景就咁。咁去到你就見呢嗰個山嗰個由下面望上去呢佢啦啦實實又真係好似個鋸鋼鋸即係好似啲梳呢即係啲鋸木嗰啲鋸咁樣你嗰個刀片嗰個樣。咁所以就叫鋼鋸嶺，即係如果譯中文啦英文好似都係類似咁解啦。咁所以我覺得 OK 嘅，即係都繪影繪聲嘅呢樣嘢字。咁佢哋咪就上去咯，咁上去呢理論上就上面都頹垣大雅㗎啦。咁但係就話嘩啲海軍就 call 海軍離遠搵啲炮狙擊咁係咁炸打到即係寸草不生。咁上到去就再殲滅咁樣。咁但係原來嗰啲日軍呢匿喺啲地度度。佢已經刮曬啲下面啲地下啲有啲岩洞。咁所以變咗佢避得開嗰啲炸彈炸嘅。咁所以呢嘩上幾多隊。咁可能有時係贏少少據點，但係之後又俾人炸返，又俾人炸返，咁所以呢就話呢場戰役就係好凄慘嘅。咁啊，雖然入軍佢個時間其實話已經係頹勢㗎啦，即係啦，已經輸緊㗎啦，日軍係啦，即係過咗中途島啊，過曬城㗎啦。咁但係問題就都話還抗，咁啊跟住咁啊男主角去到嗰陣時已經見到好多自己美軍，即係上一隊接間嗰啲話。百幾人上到去得三廿零人翻翻落嚟嘅啫，落嚟嗰啲全部斷手斷腳，炸到啲腸又跌曬出嚟，咁樣好恐怖嘅。咁樣嘅背景，咁啊男主角上去啦， 咁男主角个矛盾位喺边咧？就系、是、话原来佢啊，即系信教，咁啊十戒啊不可杀人啊嘛。咁佢有个信念就系话我唔掂任何武器，掂都唔得啊？点啊？啱啊？有个咁嘅信念。咁啊，最后当然会解释呢个信念点解会咁强烈啦。咁佢就唔掂嘅情况，咁佢啊点解要当兵咧？佢真系想为国做啲嘢嘅。咁佢就话其实我呢个嘅身份，军医就 系 要救人咯。咁啊救人系啊，唔需要杀人。咁但係問題我一樣落戰場，我同你承受住一樣 嘅軍醫啊， 我仍然係咁驕傲嘅。咁、但係問題係啲其他啲軍人啊，梗係笑佢啦，又話佢喂係咪揸油攤啊，或者叫咩咁啊？中當中嗰去從軍嗰時都成日俾人笑啊，俾人玩啊，俾啲同伴打啊。咁啊，跟住仲有啲佢連佢啲將軍上到去佢嗰個營嘅團長都要打官司，就話褫奪佢嗰個軍人資格。咁但係佢咧？开头逼佢啊咁样，咁样做好多嘢，搞到佢 suffer 咗好多嘢。咁但系佢都死都唔肯退兵，啊唔系即系退出呢个做军人。咁啊最后啊打官司嘅，咁啊咪最后即系中段未到战场之前嗰个高层打场官司。咁、最后就好人又靠佢爸爸，咁啊佢爸爸不嬲就一个衰爸爸嘅，即系宇宙嘅爸爸。咁原来佢爸爸咧就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有参战嘅，系、啲老兵嚟嘅。咁、但系老兵得嚟嘅，梗系冇事啊，翻翻嚟美国。咁、但系佢啲同伴就死晒。咁佢爸爸就飾演即係戰爭嘅一個真實嘅呈現啦，即係點樣嘅恐怖咁啊靠佢講嘅，咁、所以佢唔贊成啲仔女參軍，咁但係確實佢仔又一定要參軍，咁我梗係唔開心啊鬧啊又要飲酒啊又打老婆咁樣，咁但係最後就調翻轉做幫咗阿男主角，咁最後就原來都識得啲上多年咁佢咁高資歷。咁識到啲司令定咩好高級嘅，咁寫咗封信就求情，就話佢因為宗教信念可以唔揸槍上戰場，咁呢條就真係去咗戰場啦咁樣。咁嗱，我咁講呢啲好似文戲多啊，咁但係呢段戲咧都係講緊套戲嘅一半嘅，即係我諗半個鐘到一個鐘到啦。咁之前佢又交代啲背景啦，交代佢以前啲過去咁同條女又做愛情線，咁都唔差，即係唔悶嘅。咁但係就你預佢咁樣嘅堆砌落嚟，就真係都幾娛樂化。即係似係娛樂片咯，嘅套路又唔係文藝片嗰只嘅。咁之後到去戰場就真係表述個戰役啦。咁你問我就有功力嘅，即係拍得咧，即係槍林彈雨啊，嗰啲真實感啊，咁啊死人啊，哇啲人慘痛啊，咁跟住兩邊對戰就唔算話好美化，亦都冇話英雄化咗啲美軍，咁 OK 嘅。咁但係就講佢又咁打咁咯，贏咗少少，攞咗半個領，咁啊跟住夜晚啦，入夜啦，咁啊跟住瞓覺啦。咁瞓覺咁啊，啲垮咁啊，守住喺啲嗰啲嘢度。點解第二朝一有陽光，一衝充滿2-3千個日本兵。 哦， 咁上面得200多友嘅啫。哇，咁嚇死！突然之間咁多人，佢原本諗住係啦，幾百對幾百，佢啲2-3千人一個歪索，成個領都日本兵。嗰啲日本兵仲要哇，百家撈咁啊，衝埋去就揾刀吉。哇！啲美國兵嚇到牛啊曬低，跟住就退啦。咁一路退一路退，咁已經不停有人死，有人死。點解？美軍都有頑抗嘅，即係雖然我大家都咁樣，但都打死4-5個，先第6個出埋嚟吉到自己嗰隻，咁啊好鬼有逼力嘅拍得都，咁啊就一路搶到退，咁啲人一咳嗱嗱臨啊爬翻落去下面個鋸鼓嶺啦，咁啊爬，最後男主角先走，咁跟住就一路咁樣已經選兵折將啦，咁啊同期咧佢就 call 美軍，就話喂突然之間仲埋伏啊，喂美軍揾炮炸我哋，咁但係你美軍開炮。开之前咁啊，跟住美军要退咗佢先可以开炮打啊嘛。咁啊，最后 K 夸咁啊，跟住玩啲炮嗰度啊，咁啊炸系咁开炮炸。咁但系确实有啲美军啊走唔切噶嘛，或者已经受过伤，瞓咗喺战场。咁但系哇咁啊，现场炮火系咁爆系咁爆。咁跟住男主角最后就去到嗰个将军岭落去嗰、那个有个城梯嘅，咁你当系个出口啦，佢有个出口度，咁佢望住个天。咁突然间听到有人有啲队友嘅呻吟声，啊救我啊救我咁样，咁佢就揞住自己过圣经，对住个天佢就话：系咪神要我救一个人先走咧？咁样，于是喺枪林弹雨，有啲炮火攻击情况底下，佢自己冒险入到去，就拖咗第一个伤兵出嚟。咁佢喺个山顶噶嘛，咁佢啊之前有少少伏战啦，又话讲佢同个长官就唔妥嘅，咁、那个长官咧教佢打成剑。咁、佢就話佢自己不嬲，佢個背景又話佢自小嘅山童嚟嘅，即係周不時行山嘅。咁、佢就中即係佢教佢打一個叫情人節，即係其實如果你學過童軍就知，咁情人節係單圈㗎嘛。咁、佢自己就話其實咁樣唔啱嘅，我你俾我打個雙人，即係雙套結咁樣，佢咪雙套，你當雙圈嘅情人節 ，OK？ 咁佢又打咁嘅長官仲喺度鬧佢話你佢係多嘴咁啊罰佢做張向硬咁啊有啲咁嘅伏線嘅。咁到佢嚟到呢度啊，真係打翻個傷人字，綁住嗰個受傷嘅傷兵，咁喺上面咧即係由繩下降咁樣咧放咗個傷兵落嚟。OK， 咁啊嗰陣時個美軍嘅表述咧就退咗落嚟啦，哇咁有啲啊嘔曬血啊，咁啊走啦，咁啊諗住全軍撤退。咁大啲要個情況就日本就落唔到嚟嘅。如果日本軍落嚟嗰下咁佢落緊嚟已經被人射咁，所以嗰個出口理論上安全，即係當你落到下面就安全啦。OK， 咁但下面佢有少少據點，但大軍又唔喺呢度，唔喺就喺正下方嘅咁樣，咁啊即係遠啲嘅。咁啲人已經撤退走，咁走嗰時咧咁留咗兩三個士兵喺度嘅啫，即係叫做睇住報告情況。咁啊嗰啲都入咗夜啦，都已經天黑，咁突然之間上面有人吊住。吊个伤者落嚟，咁佢就话开头就以为日本军，后屘发觉唔系喎，美国人嚟喎，我自己人嚟喎，咁跟住见到佢呕晒血咁样，咁于是啊，哇，见到佢男督，咁点解知道上面原来仲有美军？咁、那个男主角就喺上面，咁佢就一个人嘅啫，就喺半夜嗰阵时入咗夜，佢就喺个战场度躝下嚟躝去，行去啲尸体度听佢心跳声，听佢死未？咁我成套戏要讲佢污糟糟啦，冇系真嘅，咁躝过去，咁跟住有啲就已经哇，啲肠流紧出嚟，捂住。喺度痛緊，咁佢又過去慢慢拖，慢慢拖，咁啊，即係就係、是、咁樣救。咁啊，事實佢就話係嗰晚咧救咗75個傷兵。 75個啊，大佬。 係啦，佢就咁樣。咁嗱，佢拍得呢段佢係有實嘅，你問我，即係有啲功力嘅。咁其實好睇嘅，佢成個拯救過程。咁當然就唔會話純粹重複差五次啦。咁佢都係大概彎數好快咁啊，代表好多個啊。咁但係中間梗係有啲驚險位，有啲士兵又走過嚟，佢又要咧。匿落啲泥度啊，又搵啲屍體包實自己啊，愛嚟匿埋啊，咁後屘又跌落咗落個溝度，喺個溝度又講佢知道嗰啲地洞，咁又見到日本兵 打咗兩個嘅嗰啲位係， 冇錯，咁即係會加咗呢啲驚險位啦，咁啊，結果咁最後咧，咁啊後屘驚動咗下面啦，咁下面一夜就成龍啦，即係啲美軍就話嗰邊點解會傷成日有啲傷者送過嚟嘅咩事咁啊？哇！我哋坐個美軍喺上面啦，咁樣跟住開頭都未知，原來就係唔揸槍呢個人。咁後屘見佢啦，咁啊，跟住當然佢有啲刻畫位就會有個同伴啦，不嬲個同伴啊，叫做喺軍營嗰時一齊受訓，已經唔錯佢嘅。咁、但係就佢都好抽得嘅個同伴。咁啊喺個戰役入邊一棍都殺咗我諗幾廿個日本兵啦。咁、去到第二招佢都未死，但佢又冇撤退嘅，冇、撤退，但係就到第二招。早晨揾到佢咧，佢都中咗槍嘅，挨咗棵樹度，但佢揸咗棵樹度咧，佢都仲揸住支槍，諗住真係走唔甩，走唔喐，但係有人嚟都殺得一個得一個咁嘅心態，咁啊見到男主角，咁啊男主角梗係咩啦救佢，咁啊最後咔咁啊，跟住後屘著咗，咁啊啲日本軍又衝出嚟，又喺度執啲屍體 check 下有邊啲未死，咁啊跟住一場咁樣追逐，咁啊最後啊死咗嘅，佢個 friend OK。咁啊，跟住啲咵咁樣，跟住後屘又再救咁樣之後，咁啊美啲軍隊到啦，咁啊最後就殺到佢個出口。咁佢中間其實佢有個信念就係，當佢救完，佢都諗住唔救。點解佢心裏邊又有句聲音就話、救得過，真係都救得過。咁啊救咗第二個，又係咁諗。咁所以最後救差唔多。咁啊啲咵到最後就殺到佢個出口啦。哇！啲日本兵都射啊，咁最後佢再吊多一個落去。跟住自己再攬多兩件跳埋落去，咁跟住就啲美軍到啦。咁咧美軍突然要知道咗，有人喺上面，咁我哋要過去幫拖咁樣。即係大軍殺到，咁啊打翻上面開槍，咁啊成功咁啊救咗啦。咁啊即係類似咁樣咁啊勝利。咁但係佢就最正個博弈就當你救咗佢未完嘅，救完咧咁啊梗係嗰啲有啲翻去軍營，咁啊翻去個急救站見翻啲傷兵，咁啊好多對話啦，咁啊有啲嘢襯托翻去嗰個英雄啦，同埋即係都有啲說話感人嘅，咁但係之後咧，第二日咧，佢願意再上去，雖然佢自己其實佢都有受傷嘅，係啦，佢都成身血咁樣，但係就不至於斷手斷腳嗰只，咁啊自己再上去，咁同埋就話佢再上去嘅好處就係因為佢個事蹟已經成個軍營都知，啲軍營啲人就覺得有佢喺度好安心，就算我受傷都仲有個人會救，咁調翻轉振奮到個士氣，咁佢係有啲係講話，因為第二日佢嘅參與，佢互相參與。堅持上去，咁最後嗰一日咧就佔領到個港渠嶺，咁啊完咗場戰役嘅，大表就咁。咁你話事實係咪咁？我覺得兩睇啊，未必。未必安到咁娛樂化咯。 真人真事改編啦，咁有幾多 係啦，即係係咪因為佢第二日咁誇呢，咁我估75嗰個數字係一定官方資料嚟嘅。係呀，不過就未必係咁煽情，又未必咁即係話個作用咁大囉。咁但係就你問我個鋪排係咁啦，咁嗱你鍾意睇啲好好實嘅戰爭片咁 OK 嘅呢套，即係我覺得好實嘅，好真實嘅，即係佢又唔會好浮誇。咁但係有啲場口點解話叫娛樂化呢，即係包括佢見到啊，中間會有啲笑位嘅，即係有啲叫幽默少少嘅位，咁呢啲係真係有啲輕鬆嘅情節啦。咁三來最後呢，佢係可以搵手打彈打手彈嘅。阿男主角。 搵咩搵咩咩 打手彈嘅。即係最後就投降即係日軍投降啦、啊。即係最後都殺咗埋佢啦。即係第二日你已經講㗎啦。咁跟住就出嚟咁著曬除衫㗎啦。咁拿住個扯白旗。咁、嗯、你知道日本其實就唔會真心投降，佢咁投降都想整場大陸共啊，於是又綁曬炸彈，又唔係綁曬炸彈，即係手收彈，我就抌過去。點知就男主角睇，即係早啲去睇到，衝出去就一隻手將個收彈喺凌空啊，打翻過隔離，打翻過對面 ，OK， 跟住仲有第二個收彈，佢就一腳就一個你當大刺位，衝入射球咁樣踢個收彈。 系 嘛？咁啊，收彈踢開咗佢。 加佢啊！呢啲系嘛，大佬。 系啦，咁啊，變咗呢啲好娛樂咯。咁一嘢踢落去之後就爆，於是佢就飛咗去。咁所以就男主角最後就叫佢重傷嘅、哦，即係半身都啲血啊，又燒到咁樣。咁於是就即刻就運佢上去。咁但係佢有個 shot 咧，就拍得幾明顯。咁佢係運上去嘛？佢咪以往咪靠繩嘅咧、啊？後期已經上咗去啦。第二日咁佢就有條。有條繩，有個擔架床，咁、oh. 由個山頂拉到好遠，咁啊擔架床垂佢落下面就救佢嘅。咁垂嗰陣時候，佢個 shot 咧就影住佢喺個繩床啦，佢瞓咗喺個床，望住個天啦，回應翻佢之前同上天嘅對話啦。跟住就慢慢個鏡頭係由下而上聽，跳翻上去，跳 up， 咁啊做到好似個男主角瞓喺度咧，最後升天咁樣。 Oh. 即係個感覺，咁啊即係代表佢可能即係我你問我好明顯講就係話即係佢嘅。佢嘅事迹，佢做嘅嘢，其实就即系好受人尊重，可以做到即系最接近神啦。咁我谂系咁嘅意思啦，即系有种咁样嗰种向上升，咁啊特登拍嘅，即系特登个担架一路行一路向上，咁最后就见到佢好似成个人升天咁样。咁但系最后就新闻片段又会播翻佢啲相啦，咁同埋佢事实佢冇死噶，咁佢之后就退役啦，咁啊翻到去仲系同佢老婆幸福生活。咁啊，好似都2003年先死，即 係 就病逝。 06年 係啦，06即係病逝咁樣，咁啊，仲會去揾翻佢嗰啲即係真係嗰啲真實相啊，啲相片啊，佢嗰啲斷咗腳嘅軍人講嘢咁樣，咁有啲即係叫做掹翻落現實嘅訪問嚟咁樣，咁啊整到佢十啲。 唔係佢仲有 咁，你問我就 over 咯，整體我覺得就中上嘅。不過如果你話喂我最佳電影，我覺得問啲如果對比復仇者， 即係其實呢個真人仲有參與越戰添嘅， 係咩？係咩？咁我唔知。好，即係最後都冇攞過嘢嘅，係嘛？即係一世都冇攞。 明啦。 即係最後都係堅持信念，冇掂到武器 啊！哦，咁我唔知啊，即係總之佢係一個出名嘅軍人嚟㗎，攞曬啲勳章咁樣。 咁呢套佢又有少少講啦，即係如果話觀眾交代翻，就佢點解咁堅持，就其實因為想當年佢老豆於走曾經開槍，咁佢就撳住老豆支槍，點知唔覺意走火，爭啲打到佢爸爸。咁但係嗰時就已經青少年嘅狀態，咁加上佢童年咧就試過同佢大佬打拳頭交，小朋友嗰時，即係你當十歲嗰時咧，佢就唔覺意攋起咗地下嚿磚，一嘢車落去大佬度，咁大佬爆曬光，爭啲死，得唔得？咁佢試過咁樣兩嘢叫做童年嘅陰影咧，佢就立誓自己，即係因為佢係一個虔誠嘅基督徒，佢就話唔再變武器。咁係有個咁樣嘅好比較個人嘅經歷，導致佢咁強嘅執念嘅。咁但係你問我佢呢個個人嘅執念，佢描述得就唔算好深嘅。你問我，咁所以我先話佢，係啦，佢要叫表過算咯，即係又唔算好似文藝片會呢啲情呢個立場會寫到個鮮明好立體咁。咁但係呢套都係會砌好多即係娛樂嘅情節，咁呢啲信念就講過算啦。咁所以我嚴格講，佢都唔係一套，即係我覺得真係商業娛樂片咯。你唔好將佢擺咗落去， 係啦，唔係點睇？應該係阿 Mel Gibson 可能係即係放大咗，我唔知道有冇添啊 ？Even 原本，因為佢係真係 真係軍醫啫，但係即係但有冇話去 係啊？有冇咁定？ 唔係即係話去到係因為宗教原因，我都唔係好知。但係呢個肯定係 Mel Gibson 即係自己放大呢件事嘅，就算有都，因為佢呢個係承接翻佢你佢中意拍啲即係啲咁嘅受難曲呢咧，其實根本都係一種將個宗教信仰呢樣嘢去重新反思嘅一種古仔啦。咁佢呢個就即係其實你個反思你淨係喺度講冇用，佢而家就擺落一個現實嘅環境。你作為一個軍人啦，你點可能話因為我信仰而我唔去揸武器喎？即係我哇唔係啩咁樣？即係你成件事你聽好似覺得好唔可能嘅。咁但係佢套戲就係咁可以做到俾你睇，就係一個佢係戰場中救人嘅一個。即係一個士兵，即係士兵， 士兵咯， 即係其實不嬲都咁講嘅，槍係可以攞嚟殺人，但係都可以嚟救人啊嘛。咁而士兵係咪一定係殺人嘅咧？咁而你喺平時嘅軍人係做咩嘅咧？係救災噶嘛。所以其實軍人都唔係一定係殺人。咁佢變咗呢個佢攞咗呢樣嘢去即係去講，其實係有意思嘅。咁同埋佢呢個你唔覺得其實佢係一個真實版嘅一個美國隊長嚟嘅咩？ 係啊， 好想去為國家出力。咁但係佢竟然唔係選擇去戰鬥，去救人。咁呢個你可以咁去理解，即係其實佢係一個 superhero 嚟嘅，即係但係佢嘅 superhero 就唔係 superpower， 即係佢係好有個超級嘅信念，要去即係去做一個。 冇錯冇錯冇錯。 佢都係個英雄嚟，咁好明顯佢係戰爭英雄嚟嘅，呢個真係嚟喎，現實嘅喎，但係現實上真係呢個人喎。咁我諗可以大家喺即係雲嘅呢個超級英雄嘅即係電影包圍之下，你可以試下咁又去理解一下。即係如果現實中，其實美國隊長應該係咁嘅。 冇錯，冇錯，冇錯，啱。 即 係 你有啲嘢去大家諗嘅，呢個呢套戲咯。咁佢揾翻阿 Andrew Garfield 做，會唔會真係因為呢個原因咧？因為佢就係上一任嘅蜘蛛俠啊嘛。 係啊，係冇錯，冇錯。 係啊，咁所以可能如果大家諗下咧，咁呢套戲佢唔多唔少都有啲嘅意義喺度嘅。咁所以話攞 係啊，諗翻落去超級英雄嘅真實版 係啦，未必淨係話佢拍得好唔好啦，可能呢套佢照顧咗大家口味就拍得比較 commercial 啲啦。如果唔係 commercial 啲， 難睇嘅會大家即係入口難啲。咁可能咁啫，唔係話 Mel Gibson 打，好明顯唔係啊，係咯。 但咁又唔係，即係佢有功力嘅，即係睇佢嗰場槍戰嗰啲，即係場口場面調度好正，係啊，好實嘅。 你話即係咪佢應該攞即係？最後電影就另一件事啦，即係咁嘅。 係啦，即係如果相對復仇咁啲咁，人哋技術、技巧啊、攝影係高好多嘅。 值得睇嘅電影咯，應該係嘛都。 係係啊，冇錯冇錯，咁啊值得睇嘅。 咁啦咁啦，哇！喺死啦！我哋啲時間唔夠添，仲冇其他要交代？ 咁我想讚讚啊，三少爺的劍啦，係嘛嗱。我好快啊，好快講，好冇快講。咁啊，快講就即係武俠啦。我真係久違咗好耐，因為我自己都睇武俠小説啦，咁不過就唔及網上嗰啲咁精啦。即係古龍我都睇得唔多，咁啊來去咩絕代雙驕咁嗰啲嘅，即係大陸嗰啲。 係你話似以前嗰啲。粵語片啊，即係邵氏嗰啲， 冇錯，直頭係天蠶變嗰期嘅，佢亦都有徐少強啦，好明顯天蠶變啦，係有徐少強，佢啊徐少強做謝老闆啊，即係唔係謝老闆，謝絕劍山莊嘅莊主，即係三少爺嘅老豆，係係你當，咁都有啲型格，因為始終徐少強呢啲即係一出嚟嗰種武俠嗰種感覺好強，咁都一定揾佢演做到嘅。 重點就係阿導演成日係爾冬升啊嘛，咁佢以前都 係。 係 啦，咁但係又值得讚喎，因為咧你問我爾冬升其實未拍過武俠片，我意思係即係未執到武俠片，佢演出好多，係啦，所以佢應該佢知道想拍乜，咁但係到佢執行上咧，啲人都話喂會唔會熬底啊？因為喂爾冬升最多你以往你都係小品嘢多啦，係咪先？咁你係好多都驚佢即係會甩咯。咁佢都醒嘅，佢揾咗徐克監製。咁我估徐克都應該幫咗好多，因為入面有好多動作場口嘅徐克風格。咁但係咧，徐克風格咧不嬲玩到後期咧，譬如龍門飛甲，其實我覺得好睇嘅。咁但係又玩到好龍珠啊嘛，即係已經將個威亞咧玩加埋 CG 玩到飛天遁地。佢嗰啲輕功咧就唔係話輕功咁簡單，直頭曉飛嘅，一夜飛咗去百幾米啲城牆都得嘅。咁啊誇咗，又玩到飛入龍捲風度， 翻翻去呢個現實武俠。 係啦，佢撳低咗，咁呢個就可能係爾冬升加徐克嘅出嚟個化學效果。咁我覺得正喎，因為還原翻就七八十年代真係未有咁多 CG 特技或者叫錄幕拍攝嘅情況底下，佢就係嗰啲真係要揾動作場面、武術指導去教，嗰個演員真係要學個套路，然後做一個長鏡頭。 係啦，長鏡頭跳梯，長鏡頭跳梯，咁跟住 wide shot 跳梯 ，wide shot 跳梯，跟住 two shot 對翼，跟住嗰啲刀劍斬劈殺之後又快鏡慢鏡交替，喂，依啲真係好武俠噶嘛，即係我覺得就睇得咁多就係荷里活唔識拍依啲，就去揾啲特技堆砌，咁你睇翻依啲好叫硬橋硬馬真功夫式嘅打，你又覺得有個味道，又真係場面化，咁我啊正嘅，因為。即是我就是數過發覺我最上覺得好睇嘅幕片呢數到七劍喎陰公。七劍徐克嗰七劍喎。即是已經係05年啦其實就中間夾雜就都叫有武俠片不過全部都有缺陷嘅。譬如就係話龍飛甲啦我覺得太龍珠啦。咁譬如之前有套叫做武俠啦陳可辛。咁嗰套其實都實嘅打得。咁但係就佢調返轉金城武查案㗎嘛。就撚甄子丹咁樣。咁最後都好誇張㗎嘛。又點穴啊又打到啲血管斷咁樣。咁又係即係唔係正宗武俠片。咁跟住其餘嗰啲咩狄仁傑嗰啲又係有神怪啦徐克跌咗去。有鬼有怪係啦有怪獸嘅最後。第二集神刀龍王有隻水怪嘅。咁你呢啲就叫做神化咗。咁真係咁神嘅 武俠片。唔係武俠片嚟嘅嗰陣地唔係武俠 是啦是啦佢鄭傑查案咁又係啦即係偵探懸疑咁樣跟住咁樣打好誇即係好其實好誇張嘅。咁變咗你話好實嘅即係講武俠咁我強烈武俠除咗頭先我講嘅叫外表面就動作嘅處理啦咁佢又還原到都個情懷都還原到佢入面又講得係最早一個江湖所謂江湖入面講嘅嘢恩怨同仇啊有啲情債啊辜負咗人啊承諾啊跟住佢自己血統。三少爺的血統他一定要繼承絕劍山莊啊他想逃避跟住那邊燕十三想挑戰最強純粹宿命對決跟住講他又怎樣尋求最強的方法那這些即全部都是即不嬲武俠小說的核心價值那他就是玩回這些就沒有說再扭橋加一些新元素下去純玩這些我覺得就叫做乾淨利落就好看我看到好熱血又打得勁咁啱清清咁即係男人戲我覺得就自己我覺得好滿意啊。 其實呢即係好似嗰啲即係防救治啊又或者 係啊冇錯。 嗰啲啊咁嘅嗰啲咁嘅嘢即係撈撈埋埋而變成咗香港嗰啲武俠㗎嘛。咁其實佢係承繼返嗰堆嘢啦。咁嗰堆嘢當然你將佢現代化咪變咗紅本色啦。你將佢科幻化啦。就是一套叫星球大戰囉。 即是一脈相承囉即都是是啦啱啱啱啱。即嗰種合意精神。冇錯冇錯。 其實反而呢我覺得雖然十月圍城你唔可以話佢係武俠但其實我覺得佢都有少少。 都係係都係。 咁 喎。係咪咁係喎。係因為有一關關打㗎嘛跟住又會講佢又孫中山啦咁但係都係嗰種有啲江湖恩怨喺入面㗎嘛黎明個角色咁。 係呀係呀都。黎明嗰啲華英雄 黎明鐵線鐵線係呀冇錯冇錯。 之前嗰啲係真即用現實打呢其實係都好睇㗎。 係呀係呀冇錯。 對 圍城都有武俠感覺。 同埋嗰個又係真人真事喎大佬唔係故事喎嗰啲人全真人有呢個人㗎真係發生嗰啲十二圍城嘅真事㗎。咁你變咗即嗰種嘅即你唔係就打㗎嘛武俠除咗武就合合仔嗰種合意嗰種嗰種嘢。 係啊合意冇錯冇錯。 咁佢呢啲就有呢啲呢嗱呢啲係男人浪漫嘅唔係個個鍾意嘅的確係啊。即 係 同埋有啲男士都未必鍾意唔好話女士我明嘅。即係一啲男士都未必好鍾意嗰種男人浪漫啊即係我哋以前鍾意嗰啲係嘩個主角好英雄啊嗰啲而家唔係㗎嘛主角好似。 係啱啱一定要靚仔一定要小白臉要型係啊要靚要型要帥嘅。咁佢呢劇就唔你問我就即係你一定係拍得好嘅。咁對比呢嗱何用東呢我覺得又今日完成喎。因為啲人又話喂韓東咁樣問啲喎但佢呢個角色佢做過現實班即係做到嗰種狂妄即係狂妄啊有啲自負咁但係就佢表面話自己係奸但佢做嘅永遠都係救啲村民嘅即係又係嗰啲唔承認自己做好事咁樣嗰隻嘅咁做得好。反而林根新呢我就自己就麻麻嘅。即係因為其實林根新之前都我唔記得睇過啲咩國產片都有即係佢都叫紅嘅喺國內。咁但係佢係柔弱啲嘅。佢係一個柔弱嘅三少爺就同原著個感覺有即係或者佢一定好打嘅但係又 就可能就係 訓練上係弱嘅。即係佢反而係冇現實生咁裝嘅。 啱啲而家啲人心目中嗰種口味啦可能就會。 係啦，即係叫改咗。咁同埋即係有好多叫做好好喺個情節做佢係有啲好拖泥帶水嘅、即係佢可能又負咗個女人，最後見到個女人明知個女人奸嘅，但係都係想同佢相宿相妻、不過個女人又背叛佢，咁樣即係有啲咁樣抖抖纏纏嘅半機咯，即係黐實三條嘢。咁就冇話想即係原著咁爽咯。咁同埋如果即係有睇原著就話，其實三少爺就一定係打最後打唔贏燕十三嘅，燕十三係能夠打贏三少爺。不過燕十三就覺得如果贏埋佢咧，佢就冇對手，咁佢特登輸嘅三少爺。燕十三特登輸。咁即係個古仔係咁嘅， 即係有啲小説啦，求敗咁嘅， 係啦，最後佢真係求敗㗎，咁啊死咗嘅二十三刀。咁、但係呢套就調翻轉就唔係，呢套電影即係我而家穿埋橋啦，最後係贏大贏嘅、即係燕三少爺係大贏燕十三，係、啦，即係贏硬。咁、而最後燕十三明知自己輸，都最後堅持即係叫不能為而為之嗰隻感覺嘅，調翻轉。咁但係我覺得咁樣寫法嘅23係好正喎、啊、又。係啊，即係你話想當年好似即係中華英雄求敗嘅，即係嗰、那個盲眼嗰、那個。 係有絕症㗎嘛，話呢個23好似呢個。 係啊，因為佢改咗有絕症，又嘔曬血咁樣。咁佢又話臨尾因為都死啦，咁樣即係明知自己打唔贏都打。咁而三少爺要知道係明贏佢嘅，咁但係都堅持，但佢尊重呢個對手，所以 佢有種係啦，係啦，冇錯， 係啦，喂，呢啲好合，好武俠喎，即係呢啲咪過癮咯，你即係你好難有呢啲男人咁男人氣啊嘛，即係嗰啲在心中嗰只，係啦，咁最後仲係林根新背住佢，佢已經打到阿二十三甩咗把劍，佢仲做到二十三做唔到嘅嘢，就係話玩弄把劍。即係佢跌咗把劍，唔俾佢跌落地。佢、一面要去避，一面將把劍打到佢凌空，打到佢凌空。而阿二十三攞唔翻自己把劍，咁二十三最後就甩埋把劍，冇劍嘅情況底下，咁佢都眯埋眼諗住死。而阿少三少爺仲話用最快嘅一招，眯埋眼喊住吉死佢。咁即係哇！男人味道，咁好正咯呢場，即係最後 ending。咁即係真係好磅礴嘅，你問我，你明就明咯，我成日咁諗，有啲我都係啦，咁即係好正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佢都唔算話純翻拍，佢係加咗啲即係新元素入去，係啦，咁你話改得好唔好，係咪忠於原著一定唔係啦，咁有啲人就實鬧，哎呀唔忠於原著唔正，咁但我覺得未必下下忠於原著嘅，咁你始終個 brand 咁舊，咁你下下一樣啊冇意思啊，咁我覺得改得幾好。 咁佢呢個係算係內地片？ 直頭國產啊，係唔係合拍添啊？國即係直頭全國即係係啦，直頭即係唔係合拍片嚟咯。 但係佢係粵語啊，點解咧？我配音， 我配翻啫嘛。咁而家都好多嘅國即係國產片配翻咯。咁你譬如《湄公河行動》咩都係㗎，《湄公河行動》當係國產片嚟㗎，但係就會配翻粵語。 佢又唔係啊，好多啲國產片香港上都係講國語算㗎。 系啊，会有咁睇， 即系特别系古装啊，特别系古装啊，即系呢套反而系有配音， 系啊，配翻。咁但系当然又配得都麻嘅。你问我，我可以啲话，我即系想睇翻，即系睇翻正，即 系 原版国语 好啲，系 啦，系啊，冇错，就会好啲。 佢唔系时装，如果唔系又出现，你话上个礼拜嗰套 嘢书面语冲天货， 广东话就系书面语。 系啊， 咁你呢个国，你呢个本嘅古装咧，咁可能你书面啲都 OK 嘅， 系文绉绉啲都 OK 嘛，系咪先？咪咯， 都系。 咁你问我，仲有就系有个女主角叫江一燕，咁江一燕咧，香港可能未必识啦，但系之前四大名捕入边就已经叫女主角噶啦，第二女主角噶啦，咁就有戏嘅，不过就。就趕住對波咁樣，即係有身材有型咁樣。 即 係 啲敵人 喺裏邊係 嘛？即係四大名捕入邊啲敵人嗰啲女嗰啲係嘛？ 係啊係啊，即係係啊都有。咁但係呢一套就話飾演就係話少即係三少爺中意嗰個女仔咯。咁其實後屘佢講三少爺其實唔係中意佢，佢係為咗個責任要保護佢咁解。係啦，咁但係你問我麻麻啫。我覺得呢個角即係呢個女角色好緊要。咁你知永遠合意你用得靚一定要有條女㗎嘛。 有情㗎。 係咪先你先撞到嘢㗎嘛你下下話為強而鬥咁你梗有一個唔係咁諗你先過癮㗎嘛。咁嗰個女仔我覺得就撞唔到個飯。即係如果你話問我叫喺入面再睇下有冇啲咩做得更好呢女角換啦你而家講音角咁多好嘅女演員你未必真係搵江一燕過。咁 就係咁。 佢其實唔係咁易平衡嘅，即係你喺武俠入面你要連嗰個情都要使得好咧，即係難嘅。 咁啊，係啊，有啲功力嘅要啫。 唔係因為咁講，你要本身佢嗰樣嘢都要好重啫，即係除非你就拍金融嗰啲，就本身就愛情嗰度好重噶嘛。咁你呢啲其實係真係打嗰樣嘢重啲，咁你拍出嚟你好難拍得好嘅，的確難嘅。即係嗰晚都好爆你好多呢啲問題嘅，即係你嗰晚打輸啊，咁但係係有女角㗎，有㗎，佢有我條愛情線，但係喂你都唔係做唔到嘅，其實好多時都 係冇錯， 唔覺得佢有啲咩好凄美嘅，即係你係有咯，你知佢有擺佢咯，但係你唔會覺得好 touch 嘅，通常都。 系啱啱， 你都系睇翻佢打算啦，咁样嘅啫，系啊，系有困难嘅呢个，咁啊，今次张 pose 好得意，似嗰啲咧，整到好似嗰啲咧， 系啊，好漫画噶， 唔系佢 好港漫 啊，佢唔系似港漫啊，似武侠世界嗰啲封面啊， 系啊，即系嗰啲平时嗰啲喺报摊嗰啲咧，个本书嗰啲封面， 净系啊，好嘢啊，好嘢啊，玩翻啲好鬼老土嗰啲咁嘅样啊， 系 OK 喎，又有人都 OK， 即系会入场咯，佢其实都几多元素啊，其实好似嘛。 系吧？唔系咁啊，同埋你知道以东升就即系香港良心啦，我定义，即系赞佢就上年得佢够胆颁十年嘅啫，即系同埋就佢业界都好多声音就话唔应该颁俾十年嘅，即系想洗，即系叫做唔好话洗滑手啦，即系改咗个，但系佢又有承担咯。咁因为咧，其实以东升都失败咗噶，佢上年颁完十年之后咧，套戏唔上得嘅一个。系啊，即系玩佢啊国内，咁但系好可能经验数啦，咁你同埋佢背后都好多。好多大製作嘅，即係好多公司，咁可能經驗數，而家就排咗聖誕嘅。 係啦，我哋係睇戲嘅啫。咁啊，呢套啊有睇嘅地方啦，係啦。 咁你問我就真係有功力嘅，咁亦都叫做嗰即係有驚喜就。以東升第一套拍武俠就真係拍到佢想當年演出嗰種味道，咁啊真係好難得咯。咁亦都我覺得已經港產片都冇人拍武俠嘅啦，或者冇得直拍。咁焗住嘅，一係合拍嘅啫。咁你如果合拍，你都唔拍就冇甩咗啦。咁佢又叫做，我覺得叫做傳承到啊，都仲有人識拍。咁你起碼你識拍武俠好緊要，你起碼養到嗰班武術指導啊嘛。如果唔係嗰啲武術指導去揸的士， 係 咪？ 即 係 你 去咗開餐廳咯，係咪？咁嗰啲好實噶嘛，你真係要有人識得諗啲劍招啊，即係要練嘅，要訓練三個月再拍噶嘛，即係呢只嚟噶嘛，咪咯。 唔係即係你喺呢班，即係以前有自己有接觸過呢、這個。即係正式武俠片嘅呢一班人咧，即係未掛之前，你係要拍翻啲嘢出嚟嘅，唔係你而家新嘅睇都未必睇過啊，大佬。 係啊，二來就即係係嘛，你流於即係睇到荷里活片多，就變咗係荷里活嗰種動作咯。 嗱， 我因為 我 哋其實不嬲 睇呢個問題嘅，其實荷里活咧打到平平白白咧，我覺得佢係調翻轉係抄港產片嘅，其實。 咁成不嬲話海活拍動作差噶嘛 ？X 名都要揾我哋香港冇 字。即係我意思， 佢拍動作其實唔識拍噶， 好 多老。 所以其實呢樣嘢咧係香港自己開始嘅，唔好賴荷里活。即係香港咧，其實係自己吸收咗好多即係動漫咧，應該咁講。即係你港漫吸收咗日本動漫，肯定啦。 冇錯冇錯。 你將佢嗰啲超能力嗰啲打法啊，咁啊用咗啲武功度打，唔係啊，係 OK 噶 ，OK 噶，冇問題啊，正。咁但係呢樣嘢一路。keep 住係咁，套套都係咁就唔正㗎啦。即係我都講，你賭神幾好睇都好，喂，嗰期套套都跟風賭屎賭尿係嘛？跟住哇嗰個咩啊？哇東方不敗正啊！跟住哇又套套都係差唔多，仲要套套都揾翻林青霞。喂，你講曬面就係啲咁嘅問題啊嘛。咁你變咗嗰樣嘢，你唔可以即一本通書喺個腦係咁去嘅。咁你拍到後屘連啲本來實打啲嗰啲啦，即係你都改到變咗，即係出曬波啊！放條龍，咁你四大名捕就頭先講起四大名捕，喂，仲咩啫？佢仲講到話，即係咩古裝 X 名都講得出，我話算罷啦。你除咗都係坐輪椅啫嘛，真係唔知有咩有關係嘅真 係。其實嗰啲就變係咯，玩後期，所以我就話咁夠咁 amazing 就好實，就佢起碼冇激光。佢唔會話四大名捕，即係陳家祥之前嗰套即係好難嘅，話玩激光啊，又玩嗰一咩腳啊追風咁啊踢過咁樣，成個城就爛咗咁，唔係依只。 你結合科幻唔係咁樣結合法啊？ 係冇錯冇錯。 佢邊有結合到啫？佢呢只叫做雙拼 超能力， 唔係啊， 係啦，武功就當超能力咁拍，係咯咁啊， 揀咗佢砌埋一碟，大佬叉油雞咁樣，邊度有 fusion 到啫，大佬？ 係啊，即係四寶飯。是啊四寶飯擺埋一齊是啊仲要冇得揀是啊。 最多係盤菜啫係咪咁你冇佢唔係 fusion 咗邊有 fusion 到咁其實而家需要嘅 真真正正有 feel 重嘅，所以反而好多人唔睇好嚟緊套長城，但我係睇， 我又覺得 buy 喎，係咯，我覺得個即係起碼而家睇落去，即係起碼唔交咯。 佢嘗試去 feel 重啊，最少佢成唔成功唔知啊，但係佢個做法佢係嘗試將外國啊，即係有人打火龍啊咩，佢將呢個同中國武俠軍事，佢嘗試去將佢撈埋一齊。 係啊，即係撈埋一齊，冇錯。 真係 try 去做 fusion 啊嘛，佢成唔成功都話唔緊要，有人去試先。咁你今次唔係都可以下試啊嘛？我哋一見到大佬，你見到啊日本仔佢咁多科幻啊，哇咁多超人啊咁多，喂，其實低温都係好渣噶，低温都好老土啊，人哋唔放棄繼續試。可唔可以試到成功？你睇嗰套就係成功嗰套，你所以你覺得好勁。其實都好多失敗㗎，好多你冇睇。咁但係點解中國人咁易放棄呢？咁我覺得唔好放棄啊！即係我覺得終有一日，就係中國人應該有翻啲似樣嘅科幻片，因為其實你見到坊間咧寫好多人都其實寫得好嘅，不過你冇人拍出嚟嘅啫。 系，冇错。 即系觉得，哇， 即系单睇 有冇市场价咁样？呢、這个当然亦都要培养到有观众啦、啊。你冇观众，我有好古仔冇用。 系，啱啱啱啱。 所以我觉得呢个我有期望噶，嚟一套长城，所以唔好话喂唔使睇啦。 系啊， 咁 系啊，我都觉得 我 OK， 即系佢系用西片咁嘅格局佢做出嚟嘅，唔系用。 系啊，西片格局，同埋佢都有大成本。 系啊。 咁佢系咯，我觉得试喺起码系新嘢咯。喂，唔係陳可濫調嗰啲咯， 嗰啲特技做出嚟唔係之前嗰啲賀歲片嗰啲， 係啊係啊，唔係嗰只嘅，即係唔係封神封咩咩之前嗰套係啊封神嗰啲質素嘅。 同埋我睇碼頭佢哋講英文喎，唔係講國語喎，我哋嗰啲中文都係講英文喎。係咯係咯，咁我唔知啊，唔知導演想玩係點啦？嚇，唔通一係就配曬音，連阿麥迪文都講埋國語咯，一係就。我懷疑佢其實係咁嘅啫，即係可能佢英文版就全部講英文，國語全部講國語，我懷疑係咁嘅。 係。 即係其實佢係同一個世界嚟㗎，佢其實唔係現實世界嚟嘅嗰個，呢個異世界嚟㗎嗰度其實係，係咯。咁 anyway， 咁我覺得要追翻嘅呢啲係。 係啦，要留意，冇錯。 真係過咗鐘啦，喂，真係大家等 緊， 有其他主 題。好過癮，今集講得好過癮。好，喂，咁另外最後啊，睇一睇啦，開心嘢就咩啦，即係你啲名字唔止過二千萬啦，過埋2500萬啦，佢贏埋《千與千尋》啦。香港票房嚟嘅，咁就叫做日本动画 2D 嘅第一位啦。係啦，咁当然大家心水清晰呢，日本动画最高其实你计就应该 stand by 面嘅 ,4600 几万。係啦，即係哆啦 A 梦系啦。咁但係就以 2D 计，係啦 ,2 香港啊讲緊 2D 计，咁佢係而家係最高嘅，即係嘢。 咁其实你大陆瓜咗个人嚟去咁样嚟去。 係喎係喎，啱嘅，即係咁啱，學你话真係天时地利人和啦，哆啦 A 梦冇得讲。 唔係好事嚟嘅，我覺得係因為死咗個人而咁樣，我寧願佢冇死。 但咁都係懷念致敬嘅，懷念嚟嘅都係。 O K， 係冇錯冇錯。 係 O K， 嗱下個禮拜咧有套叫咩鬼魔童嘅，咁就係講佢用啲心理學嘅嘗試去係咪去解破呢個鬼上身定咩呢樣嘢咁樣？ 佢用 Inception 係嘛 ？Inception 咁樣要入夢入去講鬼嘅驅鬼嘅，係啊係啊咁樣。 唔可能唔係鬼㗎，可能其實係一種病或者咩唔知，但係佢似乎都係有鬼嘅，咁啊唔知 有鬼 都 唔知，係啊，都唔知。有啲超能力咁樣。 呢個一下去啦，筆打又同大家講下啦。呢個比較下來比較科幻，因為又係冇啊，下禮拜冇啊，因為好似就係大家都話哇唔敢上啊，因為唔想一上嘅話下禮拜就同星戰困啊。因為 係啊，你15號啊星戰啊嘛，大佬。 唔敢上啊，所以。下禮拜都係冇科幻嘅，咁所以就好咁得呢套比較即係怪少少題材，好等我筆打同大家再講啦。 好，就咁，好 ，thank you， 下禮拜見大家， 好，唔該曬， 拜拜，好啊， 好啦，咁啊 ，Sunny 同阿文武都嚟咗啦，咁啊同大家講下咧，今個禮拜啊有另一個題目啦，咁就係、哇喺呢、這個由呢個 Supergirl 啦、綠箭俠啦、閃電俠啦，同埋呢個。明日傳奇啊，咁四個嘅呢、這個我哋俗稱呢個廁所台啦，有人叫啊呢個CW 啦，就唔係 WC 嘅其實啊 ，CW 台嘅電視節目就哇玩咗個大 crossover 啊，咁啊玩咗個呢個外星人大入侵嘅一個故事，好啦，咁呢個就交俾阿文武介紹啦。 好啊，咁就即講翻少少即係。CW 即係 DC 超級英雄嘅少少背景先啦。咁樣其實即係 CW 佢本身呢就最初就係由即係綠箭俠開始啊，喺五年前就係建立佢而家嘅即係 DC 嘅電視嘅宇宙啦。 咁佢就過咗兩年之後就出咗影子盒，影子後就出就過多一年之後咧，就再出埋呢個嘅明日傳奇。咁佢以前已經有 crossover 啦，即係佢以前出咗綠箭俠同埋閃電俠之後嘅兩個作品都已經開始有 crossover 啦。咁以前係兩集嘅啫，因為得即係兩套劇啫嘛。咁跟住變到有明日傳奇之後就即係三套劇啦，咁有三套 crossover 嘅。咁而家去到今年咧，佢就將天田好似係 NBC 嘅 Supergirl 咧就收咗過嚟 CW 嗰度。咁樣就即係多多一個劇就四套，咁就決定就嚟一個所謂嘅 Max crossover， 即係一個嘅巨型嘅交叉集啦。佢哋形容為就係、是、四套劇連埋一齊嘅，就係講咁。佢今次就係即係有史以嚟啦，即係佢呢五年推出咗嘅最大型嘅一次 crossover 啦。咁首先咧，佢就係個 crossover 係喺 Supergirl 嗰度開始嘅，但係其實 Supergirl 咧。如果你冇睇過 Supergirl 啦，或者冇乜時間嘅話，其實你係唔需要睇 Supergirl 嘅，因為 Supergirl 咧，首先講翻點解佢喺呢一個嘅 crossover 入邊個影響係冇咁大嘅，因為本身 Supergirl 咧，佢係因為佢喺呢個 DC 個世界、電視個世界入邊咧，佢都係講緊呢個多元宇宙、多元宇宙觀嘅，即係有無數咁多個嘅其他個嘅宇宙嘅。其他嘅即係平衡宇宙咁樣啦，咁而Supergirl 嗰個宇宙咧就唔係同即係綠箭俠佢哋嗰一邊係同一個宇宙嚟嘅，即係另外一個空間另一個宇宙嚟嘅，所以喺綠箭俠佢哋嗰邊個世界所發生嘅事，其實係影響唔到 Supergirl 嗰邊嘅事嘅。咁因為個外星人入侵嘅事係喺即係綠箭俠嗰邊度發生㗎嘛，係 啊， 咁所以喺 Supergirl 嗰個世界觀嗰邊咧，佢係冇影響嘅其實。但就因為咧，點解會即係可以拉到佢過嚟聯動呢，就因為喺閃電俠個作品入面咧，佢哋係已經即係探索咗呢個多重宇宙嘅一啲嘅題材㗎啦。佢哋有講到佢哋即係閃電俠個作品入面咧，佢哋已經係有能力可以開一個所謂嘅傳送門，或者即係一個 portal 咁嘅嘢，就可以去到其他嘅平衡宇宙嘅。咁就。其中一個可以去到嘅宇宙就係即係 Supergirl 嗰個宇宙啦，咁佢就即係為咗應付今次呢個即係外星人入侵，咁就決定揾另外一個外星人嚟對付外星人，咁於是佢又即係佢就即係穿越咗過去 Supergirl 嗰邊咧，就即係叫咗 Supergirl 就過嚟幫手嘅。 點解唔 咁去個 Superman 放曬咁樣啦？呢度 Superman 冇理點解咁？ Superman 佢喺即系 Supergirl 今季第二季咧，就即系第一二集嗰时出过场嘅，跟住之后就已经冇出过场啦。咁佢就因为始终佢个重点唔系讲超人啊嘛，佢呢个作品，咁佢所以 冇长约，所以搵唔到佢过嚟。 或者都可能系啦，佢你当佢因为佢始终系比较客串少少嘅方式，咁就唔出咁多超人啦。同埋因为本身已经喺华纳。佢哋已經電影度已經有超人啊嘛，所以佢哋某程度上喺電視度咧，佢哋即係限制咗少少，佢哋可以用幾多超人。 唔想出咁多啦。 係啊係啊，因為始終會即係可能驚啲觀眾混淆啦，或者佢哋本身對即係超人嚟緊個角色已經有其他嘅計劃咧，就唔會想即係可能喺電視度。相撞太多嘢咁樣， 即係啲人鍾意 咁就 打分超人多過電影嗰個啊嘛，最大鑊係。佢哋話啲吊口提提啊，賣牙膏廣告咁嘅樣比較似啲。 佢哋，我見佢啲即係評價都好壞參半啊。 嗯， 係啊， 係。 不過就即係唔講咁多超人嗰邊住啦，講翻呢個 crossover 先。咁於是就即係 Supergirl 嗰邊咧，即係你睇佢嗰一集咧，其實成集咧佢都即係同。那個 crossover 冇乜關係嘅，佢只不過最尾嗰幾分鐘咧就講話，我閃電俠過咗去 Supergirl 嗰個宇宙度叫佢過去幫手，即係佢大概件事就係咁樣嘅，所以你其實唔睇咧真係冇乜所謂嘅。呢個 Supergirl 嗰集可以 skip 咗佢，基本上即係如果你想睇個 crossover 嘅話，可以 skip 咗佢嘅。 咁佢嗰陣時其實佢寫緊劇本嗰陣時啦，即係依一個 crossover 寫緊劇本嗰陣時咧。就係作為佢已經講到明，其實呢一個故事是一個三個鐘嘅故事嘅，主要即係一套三集嘅連動嚟嘅。 即係佢已經講到明係咁樣㗎，因為佢小級教育嗰邊真係冧唔到落去㗎嘛。 嗯嗯， 但佢始終點都要有啲，即係有少少嘢放喺超級巨人度，等即係睇開嗰啲觀眾可以吸引埋佢哋去睇埋閃電俠之後嗰啲 crossover 嘛。咁佢就即係放咗少少落去咯，但係冇乜即係太、嗯、即係太大關係。 總之啊 ，Super Girl 咁啊過咗去幫手啦，就係咁啦。咁跟住喺佢嗰啲集裏邊啊 ，Super Girl 係有出場嘅。 係啊，咁佢就真正咧嗰、那個 crossover 個開始其實就係喺閃電俠嗰度。係 啦，咁啊講下。 即係你第一。系啦，跟住要睇嘅其實就係閃電俠啦。咁佢閃電俠就係講外星人，即係就入落咗喺地球度入侵啦。咁、 嗯嗯、 於是咧，閃電俠就即係好似就要斑馬招曬所有人，或者所有現時 CW 入邊嘅重要嘅英雄咧、 嗯， 就即係翻嚟，就係即一齊對抗即係依個嘅外星嘅軍團咁樣嘅。係。咁佢閃電俠即係佢嗰一集咧，主要。都是講佢集結咯，即係佢要揾曬大家啲人，跟住就要計劃點樣去做，去即係阻止佢哋外星人。咁跟住之後咧，就係、是、嗰一集咧，就係即係睇完閃電俠之後咧，就係睇呢個嘅綠箭俠啦。咁喺呢個成個 crossover 入邊啦，即係四部啦，就計埋 Super Girl 嘅話，咁、 嗯、 佢其實最好睇嗰一集咧，就係綠箭俠嘅。 哦，反而係咁。 點解綠箭俠最好睇啊？嗰集首先咧，其實佢綠箭俠嗰一集咧，佢雖然係喺依個嘅 crossover 入面啦、 嗯， 但其實個 crossover 咧嘅即係嗰一邊個性質就唔係真係咁重要嘅。佢綠箭俠嗰一集咧，就係因為佢係第一百集嚟噶， 即 係佢已經即 係機嘅第一 百，冇錯，係 啦，咁啊大 第一百集，係 啦，大回顧嘅其實。 咁佢咧，於是就即係第一百集，你當係一個所謂嘅即係慶典集啦，慶祝集。紀念即係嚟到第一百集啦，咁佢就係講咧啲外星人咧就即係捉咗綠箭俠入面嘅五位最即係最主要嘅角色啦、 嗯， 就上咗個太空船度、 嗯， 就放咗佢哋落一部機度咧，喺嗰部機入邊咧係啊，白夢機啦，你係你叫佢做，咁樣放咗落部機嗰度咧，佢哋就即係做咗一個虛擬即係假造出嚟嘅世界，咁佢哋就喺入邊就。過另外一個生活咁樣啦，咁、 嗯、 樣就透過呢一個方法咧，因為佢虛構咗個世界出嚟嘛，佢、 嗯、 就令到一啲佢其實呢個第一百集點解呢個綠箭俠呢集咁好睇咧？因為你睇一集咧，其實就唔係睇個 crossover 嘅，係睇綠箭俠呢五年嚟、 嗯。 如果你真係由第一季睇到而家第五季啊，嗰、 嗯、 一種情感、嗰種情懷啊。即係經歷咗五年啦，你已經即係喺呢個綠箭俠個系列度，佢就將所有以前呢五季入面最重要嘅嗰啲角色咧，都喺呢個第一百集度用呢個即係虛構咗嘅世界嘅方法咧，就帶翻翻嚟嘅。因為有好多角色就喺前嘅季度已經死咗嘅。咁佢又即係將佢哋帶翻翻嚟之後咧，那個故事就係一個可以話係主角們佢哋。其實佢哋憧憬嘅一個嘅世界咯、 嗯， 即係平日綠箭俠個故事又講得好慘噶嘛、 嗯， 即係又死阿爸，又死阿媽，跟住又死同伴咁樣。咁佢而家喺個虛構嘅世界入邊咧，佢哋就係唔係超級英雄嚟嘅、 嗯， 就講佢哋即係過平常人、正常人可以過嘅生活。咁、 嗯、 你就即係見翻如睇到佢哋哦，如果佢哋唔做超級英雄嘅話，佢哋嘅生活其實都可以即係幾美滿噶喎。 嗯哼。 咁亦都帶翻即係以前已經死咗嘅角色翻嚟啦，包括即係綠箭俠嘅阿媽阿爸啦，咁、 嗯、 樣即係睇翻啲已經死咗嘅角色帶翻嚟，有演出係。如果你即係睇開，已經睇到睇曬呢五季嘅話，係即係相當緊足嘅、 嗯， 因為你知道咗以前佢哋發生過咩事啊嘛。 係，即係有啲命運能選擇啊嘛，即係睇睇個天與地睇到最尾嗰集。如果咁樣係點咧？咁啊做一次咩？ 係啊係啊，咁佢、啊、就除咗即係將以往死咗嘅角色、重要嘅角色帶翻嚟之後啦，佢亦都因為佢係一個虛構出嚟嘅幻想世界嚟噶嘛。 嗯。 咁啦，佢本身嗰五位主要嘅即係綠箭俠入面嘅角色咧，佢哋就開始就發現到其實喺呢個世界有啲唔妥，即係呢個虛構嘅世界。 嗯， 我哋開始即係回憶翻一啲佢哋以前喺前五季入面所經歷過嘅事， 係即係真實嘅回憶。 開始 係啦，即係真實嘅回憶 flashback 翻。你以一個佢，我覺得我點解咁中意呢個集咧？因為其實佢個回，即係佢呢種嘅一百集回顧，其實佢回顧得好合理嘅，即係佢個劇情唔係夾硬嚟嘅。佢嗰種回顧咧，佢就係話，因為佢就係喺一個虛擬嘅世界入邊。咁佢就要抵抗呢個虛擬世界入面所做出嚟嘅假象啦嘛，佢要慢慢回憶翻啲真實以前嘅記憶，因為佢要記翻以前嘅嘢，先至會發現到自己原來係處於一個即係虛假嘅世界。咁佢就即係諗翻以前嘅嘢咧，就順便你以一個觀眾嘅角度嚟睇咧，再睇翻第一至五季入面你以前同佢經歷過嘅嘢咯。就睇翻以前佢嗰啲場景，亦即係亦都係一個回顧翻呢五季。 即係呢個有別一般嗰啲劇或者動畫嗰啲總集篇，就齋去 集篇， 即係佢自己有個另一層嘢去包住呢個總集篇咁樣。 佢係真係有故事咁樣去回顧咯，佢唔係夾硬做一集逼你回顧咯。咁佢就慢慢即係個故事發展落去之後。除咗即係以往嗰啲重要嗰啲角色翻咗之外，仲有以往咁多季嘅嗰啲反派都翻埋嚟。 嗯，犀利。 係啊，即係喺呢個虛擬嘅世界入面，同一時間打以往最即係最勁嗰三個反派。係。佢係啊，咁就即係你就話一次過好似將以前咁多季你最即係啲人最鍾意最一切經歷過嘅嘢就一次都塞曬喺一集度就全部出返曬嚟囉。 即係佢係重新拍㗎嘛，佢唔係話平時啲總集篇係即係唔係 cut 啲舊嘅。 佢係係呀，重新拍㗎。係 呀 係呀，重新拍嘅。佢即係你佢真係拍嗰時候真係搵返曬嗰啲原 因。 就唔係預先拍咗嘅。 係呀。 咁佢即係係呀係。 平時嗰篇係慳水慳力將啲舊片剪埋一堆㗎嘛。呢度就 佢就唔係，佢又真係即係佢有少少回憶片段啦，但佢即係佔依一集其實得個 10% 嘅嘢，佢 90% 都係新拍嘅， 即係佢 reunion 啊，即係同學會啊， 係啊，咁佢亦都因為有少少角色就即係可能個演員冇期或者點樣翻唔到嚟，即係再真人演出啦，咁佢都有用一啲其他嘅方法去。即係幻象嘅方式，用翻是即係以前舊少少嘅片段去，即係等佢都可以再翻翻嚟啦。咁佢即係佢呢個一百集嘅慶典咧，我自己真係好滿意，即係我睇完都好感動。 係啊，即係俾 因為即係經歷咗五 年合嘅呢個劇集嘅朋友咯，呢個俾翻啊。 係啦係啦，咁當然即係如果你冇睇過咁多年嘅話，就即係個感受 會。 但如果你係啊，你如果真係睇。追足咁多季嘅話咧，咁就即係大家會，你會理解佢即係入面嗰啲情感位啊，佢點解即係對於佢哋角色個發展，佢哋點解會咁樣諗嗰啲嘢，都會即係理解佢哋。 好啦，咁啊正式真係打外星人咧，就要落到去再下一個劇集係咪？就係呢個係 啦，冇錯。咁佢最尾啊，即係六字合最尾就講到佢哋。即係逃離嗰個太空船啦，即係逃出咗嗰個虛擬嘅世界之後啊，咁又連接落去即係明日傳奇，咁佢哋就即係俾明日傳奇嗰架時空飛船咧，太空船咧就救咗，咁之後就係、是、連落下一步就係明日傳奇，就係即係終極對決啦、最後一集。咁咧，我自己覺得咧，佢其實明日傳奇啊，佢其實我覺得佢嗰一集其實一般嘅。即係以呢四集嚟講入面即係係一般嘅，因為呢其實佢講到佢即係明日傳奇嗰時呢就係、是、要講佢哋一齊即係打嗰啲外星人啦，咁佢嗰時都交代咗點解嗰啲外星人會嚟入侵地球呢，其實個原因就係因為有地球上面開始有好多嘅即係超能力者出現啦，超能力嘅出現，咁嗰啲外星人咧就覺得嗰啲喺地球上面嘅超人類咧係會對未來構成威脅嘅，因為越嚟越多嘅超人類出現咧，咁即係越嚟越多即係、就是、有能力嘅人可以即係、就是、做到唔同程度嘅破壞，於是佢就決定要即係落嚟地球就要即係對付嗰啲有超能力嘅人，係啊，先下手為強啦，冇錯。咁跟住就發現到咧，原來最緊要。點解佢哋會落嚟即係入侵呢，原來就係關閃戰核試嘅。 就係、是、呢、這個即係閃電俠話 Barry Allen 咧，佢咧就即係大家如果有即係睇開閃電俠啊，有睇開一啲網上嘅評論咧，大家都係鬧到閃電俠飛起嘅，因為閃電俠咧，佢每一季咧都一定做錯事嘅，佢做錯事係乜嘢？就是、修改時間線，因為佢係有能力翻去過去改咗過去嘅嘢，跟住就影響到成個現在同埋未來嘅事情都會改咗噶嘛。即係呢個蝴蝶效應啦。咁佢就係、是、第三季啊，閃電俠第三季就係講佢翻咗去以前咧，就救咗佢阿媽。走咗佢阿媽之後，又開咗一條全新嘅時間線出嚟啦。咁呢條全新嘅時間線咧，就所有嘢改曬嘅。咁佢又發現，即係佢嗰陣時又發現咗最後即係覺得我原來即係救咗阿媽，其實係做錯嘅，因為改得太多嘢啦。於是佢又再翻咗去一次，就阻止自己唔救佢阿媽。咁就嘗試將條時間線變翻原本咁樣啦。但係始終佢改咗就係改咗，佢唔可以變翻曬即係最原始嗰條時間線嘅啦，已經。佢即係佢再阻止多一次佢阿媽之後咧，再翻嚟即係而家現在啊。佢大部分嘅嘢，即係而家個世界，佢本身認知個世界，大概你當有 90% 嘅嘢都係跟翻一模一樣嘅。 哦。 但有 10% 嘅嘢咧就變曬。 Okay。 譬如有一啲人佢有咗能力啦，即係本身佢原本就係冇能力嘅，而家今次有咗能力。有啲就係、是、有啲角色佢本身係生咗個女嘅，而家就變咗係個仔咁樣。一啲即係咁樣微細少少嘅變動咁樣。咁嗰啲外星人呢，佢哋就即係知道咗呢件事，唔知點解，可能佢哋太高科技可以偵測到唔同嘅，佢冇詳細解釋，偵測到唔同嘅平衡宇宙咁樣啦。咁就知道閃電俠係咁改咗條時間線，因為佢係影響好大㗎嘛，會影響曬，佢唔止係影響自己，影響咗成個宇宙㗎嘛，佢改咗時間線。咁於是又即係決定落嚟就係對付閃電俠嘅，即係佢唯一就係只要你將閃電俠交俾我咧，我就即係唔入侵地球咁樣。咁但個故事發展到嚟呢度，我就覺得個情節有啲結束係點講，名正言順啊，即係有啲原來就係咁樣咯。佢就係講閃電俠就想去即係投降咁樣啦，因為自佢知道自己做錯事嘅，但就其他所有人就唔俾佢去。死都要保住閃電俠，跟住之後就同嗰啲外星人打啦，跟住個外星人就即係抌個炸彈落嚟，就諗住即係炸曬所有超人啦咁樣。 即係佢嗰個炸彈係特別係殺死啲超能力者嘅可以。 係啊，佢又話即係嗰個炸彈就係針對一啲有超能力嘅人嘅，即係普通人類中咗個炸彈冇事嘅，即係佢入邊係咁樣講。 其實呢個同個漫 咁佢 唔同。即 係 呢個我 咧，咁佢就 呢、這個 漫畫可以一陣你哋講講啦，因為我冇睇完住嗰個漫畫，咁佢就之後就即係就成大對人就即係對抗嗰啲外星人啦，咁啊即係好經典嘅即係超人超級英雄作品嘅對決咁樣啦，咁又即係打走曬佢哋，又就係、是，咁跟住之後亦都即係。將阻止嗰個炸彈冇爆炸，咁就佢哋即係打走曬佢哋，跟住嗰啲外星人咁就驚咗，跟住就走咗。即係佢個收尾，我覺得係有啲敷即係敷衍嘅，我自己覺得太過快啊！你就咁即係打完跟住好啦，驚咗你就走啦。所以我自己就覺得一般嘅，即係喺《明日戰記》，即係點講咧？佢就講到呢個 Mega Crossover 咧，即係一件好大嘅事件嚟噶嘛，即係講到係就好似一個好大嘅對決咁樣，但佢。最尾個對決其實佢唔係佔個集數嘅部分唔係好多嘅，即係最尾明日傳奇佢係即係40分鐘一集嘅劇集嚟㗎嘛，而佢即係打嗰度其實佔咗10分鐘嘅嘢，咁佢又即係有啲即係有啲敷衍收尾，咁就冇即係唔覺得係一件好 mega 嘅事囉，佢最尾個結局。 冇錯。 所以就覺得一般啲囉。 咁大件事個感覺上睇。 係呀。咁仲有一個值得討論一點啦，就係佢完咗之後呢，佢又即係俾咗一個儀器 Supergirl 嘅，嗰個儀器就係等 Supergirl 可以隨時隨地都可以開到 portal 過嚟閃電俠嗰個宇宙度，咁就即係其實佢係留咗啲伏線，等將來即係Supergirl 可以有其他方式都可以繼續同 另外呢邊宇宙嘅閃電俠佢哋都可以再合作咯。咁又即係簡單啲咯，唔使設置，因為佢而家講佢開 portal 係一定要有個人先開到噶嘛。而家唔得啦，你有嚿儀器，你撳個掣就得啦。 佢嗰個嘢係好似個針口針咁嘅啫嘛，細到。 係啊， 佢就靚嘅咩？我呢個嘢攞嚟開個嗰嚿好似大機嗰啲咧，啲水咁嘅，佢都好怪嘅個 portal。 係啊係啊係啊！ 你要睇個大機就知好似水咁嘅。 佢就即係佢呢個嘅 crossover， 但係我覺得佢開場同埋即係中間即係閃電俠同埋綠箭俠都 OK 嘅，但就即係明日傳奇嗰度就即係有少少收尾敷衍，但整體嚟講係即係整個 crossover 嚟講，我都即係我都滿意嘅。 嗯 ，OK， 即係我睇落都幾 enjoy， 即係都幾喜歡嘅，係。 嗯，即係如果有追開呢幾套劇，一定要睇呢個啦，係啦。 佢即係以一套電視劇嘅 crossover 嚟講，係即係做得幾唔錯㗎喇都。 嗯。好。咁有冇仲冇啲咩要講下呢關於呢個 crossover？ 有冇邊幾個位呀、啊、特別有冇有冇 嘅都冇啊！頭先咧最中意綠箭俠嗰度都講咗好多啦。其他其實有少少可以講翻，即係如果聽呢個節目嘅時候啦、 嗯， 或者你真係冇睇過呢個 CWDC 嘅系列咧、嗯，其實你即係你睇呢三集嘅即係 crossover， 即係你就咁單獨睇，其實我覺得都冇問題嘅，因為佢本身個情節上面咧，佢都已經特登劇本對白上面咧、嗯、都寫咗一啲角色背景嘅交代。咁、 哦、 你就算可能你單獨咁樣睇，你都唔會即係太過唔知道發生咩事嘅。佢都會解釋翻我點解嗰個角色會咁憎嗰個角色啊？點解即係嗰個角色佢做錯咗啲乜嘢事，會令到即係人佢哋會即係啲外星人嚟對付佢？即係佢都會有解釋翻呢啲嘢嘅。但你當然要最深入了解都要睇翻個劇啦。 係 ，OK。 所以即係你單獨睇呢四集嘅 crossover 係，我覺得都冇問題嘅。 嗯， 你當普通即係超級英雄嘅作品咁樣睇咯， 即可能佢都係想咁啦，就即帶下，唔可能啲之前冇睇過人睇完呢個會睇翻咁樣啦，少少。 係啊，係啊， 係啦，係啦，係啦，好，好，咁啊，有冇其他，有冇其他想講？ 暫時咁樣先啦，係啊。 好嘅，好啊，唔該曬文武。誒、欸，嗰個文武嗰個節目係你係今個禮拜，你嗰個話講沙窩嗰個係。 出咗啦， 哦，咁啊，我聽翻 星期五出噶嘛， 哦， 係啊 ，OK， 你而家已經有睇啊， 我哋已經係過咗喎，係喎，係喎，即係已經啱啱有噶啦，好，咁我哋即刻聽翻先，我都好有興趣啊，係咯，咁 好啊，好啊， 好啦，咁啊，遲下你哋係咪都會話有啲一齊去睇星戰噶嘛，係咪？有啲咁嘅活動。 哦是啊 ,16 号啊新年都会去睇㗎嘛，我冇记错你咪 系 啊 系啊 系啊。 嗯好，咁到时同大家再讲下到底今次升 好啊 好 啊好 啊。喂好，唔该晒文武先。 唔使 系。喂，咁啊，汉永都想埋你啦，咁汉永同新年喺度 ,ok。咁啊话咁啊梗係有汉永讲嗰个原著漫画同呢个 crossover 之间个差别啦，原来都几大嘅个差别，睇啦。咁同埋仲有，哇！竟然咧，佢哋好多嗰啲对白里边咧，系即系今次个 crossover， 哇！玩嘢好多啲其他作品相关啊，啲咁嘅搞笑嘢嘅。系啦，我睇韩永逐一讲讲。 嗱，简单嚟讲，个故事系八九，喂，听唔听到？ 听到， 系 讲得啦。 吓，系。個故事係89年嘅 DC Events， 所以 Events 無論 DC 同 Marvel 漫畫每年或者每一年都有一啲大一啲橫跨全公司或者淨係橫跨一個系列，例如綠燈 Events 綠燈俠咁就橫跨所有綠燈俠嘅書啊，或者 X-Men Events 橫跨整個X-Men 書啊，咁例如舊年咁 Marvel 嘅 Events 就 Civil War 啊，唔係今年就係 Civil War 2咯，舊年就係 Civil War 咯，咁。Civil War 就一路帶落嚟，而家新嘅所謂新 Marvel 宇宙咯。 嗯。 前年嘅 DC Events Convergence 咁就帶落嚟，變成而家嘅 DC Universe 嘅新宇宙啦。咁嗱，由呢、這個傳統咧係由86年開始嘅 DC 就係 Crisis of Infinite Earth。咁 Marvel 就照跟嗰陣時，佢哋就搞咗第一代嘅 Civil War 啦。 哦 ，OK。 咁就其實一個里程碑嚟，咁 DC 就差唔多年年都搞嘅，就算冇全公司一齊嘅 event， 佢都有一啲局部嘅，例如淨係綠燈俠嘅，好似13年冇乜大搞咗啦，除咗Forever Evil 之外，咁就咁，但係就有另外一個就係 Light Out 啦，就是、橫跨所有幾部綠燈俠嘅書咁啦，咁。這些這樣的 events 在89年就玩了一件事，就是外星人侵襲地球 invasion 啦。 嗯。 那整個目的呢就解釋返啦，DC 有另外一條線是講緊31世紀的，當時現在31世紀啦，Legend of Superhero 那個有幾部書的，其實那陣時現在沒曬啦。那那陣時有些很多人疑惑，為什麼 Legend 那裡Legion 即係軍團裏面咁多人形嘅，即係大部分外星人都係人類樣嘅，咁佢就嘗試喺呢個 invasion 嗰度解釋翻啦。 哦，點解咧？ 嗱，就係、是、因為 invasion， 嗱，咁首先講 invasion 嘅故事先啦。invasion 裏面咧，就由 Cole 一個好似硬漢人咁嘅戰鬥民族啦。 嗯， 其實 Galian 啦，英俠嗰個武星啦，仲有 Dimension 啦，即係哈里頓人嘅後裔啦，同埋 Dominion 參與嘅， 即係今次嗰個 Dominator 啦，佢哋個星球叫 Dominion 啦 ，Dominator 參與啦，咁又 Dominator 提出嘅，咁就引入埋依扎其他外星人，咁 Dimension 就只係做觀察員嘅啫，而 Dimension 其實喺電視版都有嘅，就係、是、Supergirl 嗰個地球38號裏面啊 ，Monel 就係嗰個星球嘅人啦。 哦， 咁喺漫畫度咧，佢哋嘅力量就同超人冇乜分別嘅，某程度勁啲添，因為佢唔使等一大輪去 power up， 佢一掂到黃色太陽就即刻有 power 超人嘅力量噶啦。 哦， 咁、但係。電視版呢，佢哋就好明顯弱㗎嘛 ,Supergirl 好多啊。 咁你話佢哋怕咩？怕圓啊？ 嗱，佢哋係怕圓嘅。咁、 哦、 就係做咗伏線啊，咁一間再解釋啦。咁佢哋入侵之後，咁地球就無論正邪嘅所有擁有力量或者冇擁有力量嘅都一齊嚟聯軍啦，包括美國蘇軍啦，而蘇軍仲特別組成咗全部著成裝甲的紅火箭部隊去對抗啦。咁、 嗯 啊、大戰之下呢，因為超級英雄的力量呢，就令到他哋外星聯軍節節敗退啦。咁其實點解佢哋要做呢場入侵戰呢，就係、是、Dominator 發現發現地球人有一個所謂 Mutant Genes，Mutant Genes 就可以令到人類一路進化成一個超級的民族啊！咁佢哋就要喺佢哋要挟到佢哋之前去消滅所有人類。咁喺 DC 嘅世界同 Marvel 其中一個唔同咧，因為就順帶一齊 Mutant Human 或者 Metal Human 呢個字就係 Invasion 呢部書開始嘅。 哦、oh, ，OK。 啊、之前就咁冇 superpower 嘅啫、啊 哦， 或者叫佢 wonders 嘅啫，吓、 哦， 咁啊后屘就即系佢其实就嗱 ，DC 嘅世界几种啦、啊，一种系魔法噶啦，咁、亦都有魔法同埋 mutant human 共用嘅，咁就系 Doctor Fate 啦，因为佢系 mutant human 先可以承受到 level 嘅力量啦，咁亦都有 Sister 啦，佢 Sister 閃電俠嗰啲，除咗第一其實就唔算係 Mutant Human 嚟嘅。 哦。 咁亦都有一啲就係、是、所謂 Mutant Human 就係 touch 咗嗰個Metal Genes 嘅，咁嗰啲就先算係啦，其他嗰啲例如 Starman 咁，佢基本上唔即係個爆炸令佢得到力量，但佢已經唔再係人類呢個 category 啦，變咗一個自己變成一個小行星嘅，亦都唔算係 Mutant Human 啦 ，Superman 啊，或者 Martian Manhunter 嗰啲外星人啦，更加唔係啦。 唔係，即係佢其實你講呢個漫畫版就佢係比較窄啲啦，呢個即係佢好多都唔係，但係而家佢嗰個電影版入邊咧，佢好似全部都係 Matt Damon 嗰個檔係， 佢都係咁叫啦嚇，佢電影版入所有擁有力量嘅人佢都叫 Matt Damon 啦。例如如果電影版嚟講 ，Enchanter 唔算啦 ，Enchanter 唔算上身啫喎，唔係呢個又唔係佢咯。 而家好似都當埋係冇理佢。 係咯。系咯，咁 阿蝙蝠侠特别有钱都算系啊，可能都 哦，都系超能力一种啊嘛，咁都系啊。咁嗱，咁节节败退之下咧，咁继续讲翻个故事先啦。节节败退之下咧，咁Dominator 咧就其中一个 Dominator 嘅研究员就研究 Mutant Genes 之后，造成咗一个所谓 Mutant Bomb 啦，就系电视剧里边圆咕碌嗰嚿嘢啦。 個粒可以 爭咁就咁就引爆，咁結果全世界有成5000多萬人一齊病啦，因為都係就算冇激發都俾個 Mutant Bomb 有成幾千萬人俾佢激發咗啦。 哦， 咁樣呢就變成個傷亡數字將會好大，咁而喺太空上面戰爭啦，咁The Mission 本身只是參與的，咁但係佢走出去嘅時候，一時興起想試下新嘅力量，就攞超人嚟試刀啊，咁結果七個打一個，梗係贏啦。咁但係突然間打打下，佢哋竟然連呼吸都呼吸唔到、 啊。 原來發現地球有好重嘅原因，只係地球污染。 咁大鑊。 喂！你啲電郵噴出嚟嗰啲廢氣，其中係好重嘅原理咯。 佢哋係鹹蛋超人嚟嘅，原來地球三分鐘玩完。 啊，咁啊幾分鐘內就超人同 Martian Manhunter 就將你帶曬上月球，跟住又用深潭整個罩保住佢條命。咁所以佢哋為咗感恩就召嚟佢哋星球嘅艦隊，咁幫地球擊退咗聯軍啦。咁啊當然冇得打啦，當你對住2000多個超人嘅話。 而且同超人一樣力量嘅人， 係啊，而當時 Cook 亦發現啦，其實 Dominator 知道會有咁嘅效果，佢故意隱瞞咗佢哋會中Dimension 會中毒嘅咁樣，所以佢同埋英俠嘅部隊咧都嘅族人都撤退咗唔理啦。 哦， 咁 知道呢班衰人， 咁 Dominator 就翻到佢嘅母星啦，咁為咗尋求咩咧？為咗尋求去解藥咧，咁佢哋就呼召咗一隊嗱，其實就係 Marvel Guardians of Galaxy 裏嘅原型，一個叫 Omega Man 嘅物體啦。 哦， 是一個由人類和不同外星人組成的，揸住隻太空船周圍去，你叫它俠道又得，乜都得啦。 OK， 這個就是嗱，佢比咩早出兩年啦，而好明顯這個概念應該都是最初《Guardians of Galaxy》的概念都應該是來自佢噶啦。 OK， 咁利用佢嘅太空船帶埋剩翻嘅人啦，包括綠燈俠、火星人啊，因為其實有超能力嘅基本上都借曬啊，咁就係得綠燈俠、蝙蝠俠、超人、火星獵人呢啲唔受影響，可能 咁啊， 啲人唔 要飛咁啊，根本 佢入對反而佢最有用，係佢第一個揾到解藥。 哦，咁啊係啊， 咁啊揾到解藥，咁就成件事解決咗啊。咁點解話解釋翻？31世紀嘅世界，原來佢唔止炸過嘅，炸用 Mutant Bomb 炸，亦都捉咗幾千個地球人去一個叫 Starlock 嘅宇宙監獄嗰度做實驗。咁喺 Omega Man 協助之下就爆鑊啦，咁樣所有地球人都走出嚟，咁就分散到唔同嘅星球繼續繁衍，咁就解釋咗點解未來嘅世界有咁多類似人類的外星人都擁有人類沒有的特別一種超能力，而有整個星球的人識放電，整個星球的人有念動力和心靈感應能力，整個星球的人都可以控制影的力量之類。 即其實他們是地球人來的祖先。 係咁就一千年來咁繼續演化，咁就變成有唔同嘅星系擁有超能力嘅人形啦。係，當然有啲其實已經唔再係人樣㗎啦。 哦 ，OK， 都變咗啦。 啊， 好 啊，咁就咁解釋翻成個故事啦。 嗯，哇，咁呢件 咁但嗱，其實都幾唔同嘅。嗱，喺電視度冇爆佢喺 Firestorm 變咗水嘛。啊，呢個順帶一齊亦係電視版嘅 Firestorm 第一次用佢呢種漫畫版 Firestorm 嘅嚟㗎，之前從來冇用過嘅。 就係點咧？改變啲物質嘅。 佢可以隨意改變啲物質啦，例如啊 ，Killer Frost 射啲冰落嚟，佢話：，誒，多謝你送花。跟住一手揸住佢啲冰就變曬鮮花啦。 可以咁嘅， 係當然就唔係淨係靠 Jason 啦，因為 Jason 就唔識嘅，咁就係靠 Dr. Martin 對化學同元素各樣元素嘅理解先可以做到。 嗯， 就咁，因為有段時間佢分開咗，花霜變成淨係噴火俠咁樣，淨係噴火冇曬啲力量嘅。 哦，咁樣。 因為佢唔識咁，佢都唔係讀咗，佢讀工程嘅，點會識啫 ？OK， 咁即係呢個喺電視其實第一次使用 ，OK 好。 啊，第一次使用啦，咁啊，電視如果劇集嗰度咧，其實嗱，你其實第一集 Super Girl 嗰個冇乜關係嘅，只不過係 Super Girl 自己嘅一個故事啫，即係介紹翻 Cyber Superman 啊，同埋Monel 啊，依扎人啦、啊，同埋點樣醫翻好？即係上集Cyber Superman 打傷咗啊 ，Manhunter 咁今集就結果俾要 Morgan 啦、啊、，Morgan 即係 Martian Girl 啊，咁佢係即係 Teen Titan 啊，唔係 Teen Titan 或者電視版 Young Justice 裏面其中一個成員啦、啊，咁輸咗佢咁，但係佢係白色人嚟，白色火星人。咁就搞到阿 John 變成556咁啦，所以佢喺嗰集戲度先可以咁易打贏 Cyber Superman， 即係強好多戰鬥能力爆出嘅。 OK， 咁啊當然咁 Cyber Superman 釋放咗個Kryptonite 嘅病毒，咁就要殺曬所有外星人，咁當然及時阻止，咁如果病毒就醫翻好啊 Manhunter 啦，咁其實係咁嘅一個故事啫，就到但係穿越成個故事，每次重要嘅，例如一開頭嘅 Thanksgiving 中間打緊，同埋最尾都有個 portal 開啦，咁就叫做勉強有關係咯。最尾先 Cisco 同閃電俠走出嚟啦。 係，即係間粗嘅啫，少少。 因為其實佢 似彩蛋啊，佢感覺好似你平時咧睇 Marvel 咧嗰啲獨立一個英雄咧，咁你最尾咪突然間。有條友出現嗰啲咁噶嘛，次都係咁噶，即係有啲咁嘅 feel 嘅啫，其實可以講。 嗱咁啊，閃電俠方面依集就彩蛋其實就冇乜嘅，咁但係到啲人最覺得最欣賞就係綠箭俠嗰、那個話玩 Matrix 嗰集啦，因為嗰個就係綠箭俠嘅第100集。 頭先講過啊，呢個。 所以就全部人都歸隊嘅，就算唔出得都整個面罩啊！其中一個第一集重要角色啊 ，Tommy 啦、啊，啊 Tommy Merlin 冇出嘅，咁中間有段嘢佢哋都攞嚟搞笑嘅，咁啊 Speedy 問 Merlin 點解 Tommy 唔嚟，佢話去咗芝加哥嗰做醫生，而現實生活嗰位演員咧就接咗另外一個系列嘅電視劇《Chicago》嘅系列。Chicago 嘅系列佢有幾套嘢嘅 ，Chicago Fire 啦 ，Chicago PD 啦，同埋最新嘅 Chicago Mad， 即係講醫生嘅。佢又接咗 Chicago Mad 嗰度做緊醫生，所以佢嗰度就佢話佢咗芝加哥做醫生啦。 即係三人接咗套咁嘅劇，原來 係 OK。 係啊，咁啊，當然另外一個最搞笑就係頭先講啦 ，Adam 話佢似佢表妹啦，咁不過好多人都唔記得咗嗰位演員亦係 Superman Return 嘅超人啦。 原子俠啊，原子俠係睇啦，就係電影即係最值嘅 Super Return 嘅超人啊嘛。咁佢見到啊 Super Girl 最尾佢變翻四眼妹嘅，佢唔知點解會喺佢都知係邊個算啦。不過佢一路都係著超人衫，但係最尾同佢慶祝嗰陣換翻件普通衫。 啊，係啊，係啊。 咁跟住佢話：咦，似我 cut 神嘅咁，嗰個笑。 係啊，咁咧嗱，佢六線俠嗰段亦玩翻好多咯，佢之前嘅嘢啦，例如做佢父母嘅已經死咗啊，亦都個演員翻嚟啦，即係解釋翻佢。如果繼續 move on 嘅時候，如果冇發生當年沉船嘅事件，佢可能會一家咁從政啊，好正正常常咁繼續做佢暗黑嘅生意，就唔會搞報仇呢啲嘢啦。咁亦都竟然嗰度亦見到有六線俠喎，竟然係佢保鏢啊 Deagle 做咗六線俠咁亦反映到即係成日話佢內。講到你的內心，其實原來 Deagle 好羨慕，好想做他老闆那份的。 OK 、啊。咁他們一路交代落，亦都用嗱，例如一開頭咁跑咧，呢個字係傳統嚟嘅，每一季六線俠頭一段都係講佢喪跑噶啦。係。咁喺第100集亦反映翻啦，咁啊到最後好多玩 Matrix 嘅嘢啊，或者其他啲人出現啦。 嗯。 咁啊，至於Legend of Superhero 嗰度咧，亦都玩好多 Star Trek 嘅嘢，例如啊 ，Cisco 同埋啊 Felicity 見到啲槍又話 set to stun 啦，咁呢啲啊 Star Trek 成日，同埋 Felicity 一去到五年嗰陣時，咪變咗佢其中一種像時空旅行嘅其中一個引起嘅後遺症就係亂咁講嘢嘛。原來佢講嗰段嘢咧就係 Star Trek 第四季裏面啊 Captain Picard 同埋一個外星人流落咗一個星球度，大家言語不通嗰個外星人講其中一句嘢嚟嘅。 哦， 意思就係大家話我哋應該出發啦，咁上下啦。 OK， 哦，即係外星人。 Exactly 引用咁。 外星話嚟嘅。 是啊，因為嗰度講呢，嗰個外星人呢，點解 Picard 個 Universal Translator 翻譯到，因為嗰個外星人其實冇言語嘅，佢噏嗰啲基本上全部都係佢感情上嘅音嚟嘅。 哦 ,ok,ok。 唔係真正嘅言語，所以佢冇意思嘅，淨係表達佢嘅感情，所以個 Translator 唔識譯佢。 哦。喂，其實佢講呢堆嗱，呢堆又唔關即係超級英雄事，但係點會玩？其實我可能佢哋咪咧想講我哋係結。 唔係，因為佢哋兩個身份其實都係宅男宅女嚟啊嘛，佢哋勁中意呢啲咁嘅 Disco， 同埋佢都係成日提 Star Trek 嘅。 因為佢嗰班冇嘅友咧， 冇咁直接講嘅嚇。 嗰個好嗰個噴火嗰個即係揸啲火槍嗰條友，佢咪話：，唉，大鑊，又俾嗰班咁嘅書呆子救翻，咪啲結噶嘛，非凡結噶嘛，咪成日想即係玩呢啲結嗰啲咁嘅，即係好似你漫迷啊、動漫迷一啲嘅即係啲嘅咁啦。我諗有 啲係啦，亦都玩到表熱俾你聽啊 ！Hit 會幾變態啊！燒親嗰啲外星人都係燒蛋蛋嘅 嚇哦，有嘅咩？ 如果佢哋有蛋蛋嘅話， 冇喎。啊！冇著褲 啊！你見佢次次都係懟支槍向下燒佢下面嘅， 但佢冇褲著都冇嘢嘅， 咁啊唔知啦。隱藏式蛋蛋喎。 你話嗰啲外星人喺漫畫入面其實反而係有著衫㗎嘛？ 但個外星人個造型其實就幾唔同嘅，都高佬一個啦，亦都唔好打嘅。 係係。即係喺漫畫。 除咗佢特別有啲所謂衛士級數啊，配備啲，但係都唔係打嘅，佢都係着盔甲嘅，片盔甲打就唔關佢事。平時係着件一件綠色長袍嘅。 嗯。 個造型當然就冇咁肉色啦，係白成個白色嘅。係。 但有冇棚牙咁？ 近白色 咧。有冇棚牙？ 有一樣一樣。 即係都係咁樣。 棚牙大啲添。 哦。 即係個頭個比例上個頭係長好多嘅，喺漫畫版度。 O K， 即係個拉長咗個人咁樣嗰 只啊。同埋個中間紅點係好紅嘅。 哦。OK，OK， 咁咁其實嗰度就講佢哋係陰謀同智慧，即係類似星空奇。其實佢好多都係用翻星空奇遇嚟做藍本嘅，例如 Cool 咁，佢係勁愛人做藍本，因為冇乜腦嘅戰鬥民族啦。啊，講 Anna 嘅要，咁又例如依個就似 Womanus 啦，因為用陰謀啊，但係就。不斷要 掀起啲唔同嘅纷争啊，咁之类嘅。咁啊，成 版改咗啦，系咯，即系要打得添。 系啊。咁啊，普遍嚟讲，啲人如果你睇翻啲 board 或者睇翻 Facebook 都或者 YouTube 嗰啲评 review 啦，其实普遍嚟讲，啲人都系中意绿箭侠噶嘛，多啲。 哦、OK， 即系如果有睇开嘅， 系 啦，应该系啦。 啊，同埋好突出啊！绿箭侠嗰队人嘅性格啦，咁啊，例如一个冇乜所谓嘅 Wickman 啊，一个真系叫几癫狗嘅几癫狗嘅人啦、啊，啊，即系嗰个戴住面罩个蓝色 T 恤嗰个啦，啊，嗰、那个系最似漫画嘅造型啊，其他啲基本上同漫画嘅造型冇乜不 同。心有粒星嗰个边个嚟嘅咧？嗰个面甲心有粒星喎、 啊。啊，身后嗰个系 Citizen Steel。是嗱，你見第一集佢撞到正義公會啦，咁其中一個就係佢阿爺啦，叫Commander Steel 啦。咁、 哦、 Commander Steel 係改造人嚟嘅。咁、 哦、 喺、哦啊、就力大力啦，同埋咩啦？咁佢其實個喺漫畫度係著住件類似咁嘅衫，係紅色嘅、 哦。 因為佢衰，佢講到因為改造人，佢要大。佢依然係血肉嘅，咁衝入去都係會俾人射到嘅，咁所以佢件衫係用一啲特殊物質嘅，佢嘅液所謂液可以喐嘅金鋼啦，所以佢叫雕啦，一個特殊好薄嘅鋼咁包住佢全身嘅，啊，咁但係依度就冇一個普通軍佬一個啦，咁佢喺依度咧。佢喺第二集就俾人打傷咗，所以阿 Atom 為咗救佢就注射咗一啲奇怪嘅 Lino 俾佢啦，咁啊令到佢可以變成金屬人啦，咁亦都同佢做咗呢件嘢。咁但係喺漫畫度其實就幾唔同嘅。 嗯。 漫畫度佢係一樣係佢個孫啦，咁啊唔係博士嚟嘅，呢度佢考過博士啊，係一個足球員嚟嘅。咁因為意外咁俾人車斷咗對腳，咁不良於行啦。咁但係納粹嘅後裔咧，為咗向當年正義公會嘅人報仇咧，就侵襲佢成個家庭啦。咁差唔多佢嘅成個家族最慘嘅人俾啲納粹嘅超能人襲擊啦。咁接近死曬咁滯咁佢就同一個可以噴啲金屬包住人嘅一個超能人打嘅時候呢，咁佢一嘢就用啲金屬片捅落去個喉嚨度，令到佢成突然間佢噴咗成一啲金屬嘅液體包住咗佢，咁佢竟然 absorb 咗，仲令到隻腳再生。咁但係呢啊，唔好解啊，漫畫冇得解啊。咁但係呢，佢就變成力大無窮，而且全身係刀槍不入。 哦， 佢連開道門都係做唔到嘅。 哦， 開道門可能成埲牆都冧埋。 即係唔係阿超人可以隨意控制？ 但係佢個 power level 係去到接近超人咯。咁你諗下一個唔可以控制嘅會幾？所以呢，鷹俠同埋另外嗰、那個。你見 L 嗰度有個黑人有個 T 字咧，嗰度就係Mr. Terrific 啊，第二代啦。鷹俠同 Mr. Terrific 咧就幫佢做咗一件類似佢阿爺嗰種液體即係軟性嘅金屬衫，但係嗰件衫就唔係嚟保護，唔係好似佢阿爺嘅作用啊，佢阿爺要嚟保護佢身體嘅，但係佢嘅作用咧就要嚟限制住佢嘅力量，等佢可以正常咁開門。 即是驅速具啊，粗號機嗰啲。 係啊，即係完全唔同。咁嗱，至於嗰黑人呢 ，Mr. Terrific 呢，咁啊順帶介紹埋啲其他綠身黑人，金貴嘅新人物啦。咁嗰黑人就係叫Curtis 啦。咁係嗱喺呢度呢，佢係一個奧運會金牌選手啦，即係體操嘅金牌選手啦。亦是一個天才啊，僅次於 比 Felicity 仲要勁嘅黑客兼電腦天才啦、啊。咁、嗯、就所以綠燈俠就訓練佢成為 Mr. Terrific 啊。咁但係喺漫畫度其實就唔係嘅。漫畫度呢 綠燈俠啊綠燈俠 係一個城 啊你講。 啊綠箭俠綠箭俠。喺漫畫度呢佢因為交通意外女同埋老婆都死咗所以一心求死佢想死嗰陣時候就撞到 Spectra。Spectra 就同佢講咗個故事就係、是、Mr. Terrific 嘅故事啦。咁就係講佢一生都係盡力要搵佢嘅教研就飛一飛要盡自己嘅力量去貢獻社會咁上下啦。咁佢受感染之下呢咁就搞成咁畫咗個 T 字喺度咁啊去做超級英雄啦。而喺漫畫度佢最主要嘅力量就係來自佢發明嘅一個叫 T-Sphere 嘅嘢啦。可以幫佢擋可以放防護罩幫佢擋嘢亦可以放激光去攻擊敵人啦。佢平時行住有幾個波防下喺佢隔離嘅。 喔、哦、即係全部係科技嚟嘅啫。 咁亦都佢件衫係佢呢度買佢無論漫畫同呢度呢佢件衫係任何嘅科技都車唔到佢嘅即係佢行過去個 CCTV 度個 CCTV 影唔到佢。 嗯喔咁、哦、樣。 佢可以干擾絕大部分嘅科技啦。咁另外一個 Wickman 就係、是、呢度係一個以色列人啦原住個愛爾蘭人嚟啦。咁、啊、但係後尾改版都變咗以色列人。咁佢其實係一個二千年嘅猶太嘅文物嚟嘅。咁佢喺電視嗰度佢就講上季 Hive 呢個邪惡組織想摧毀現世界啦所以引導咗發射美國嘅核彈啦咁只射咗一支啦咁就俾跟住就俾 Felicity 同埋佢爹哋攞咗啦咁樣結果就射咗佢嗰個鎮度Bear Heaven 嗰度啦咁佢臨爆炸嗰陣佢爹哋佢爸爸呢就用呢個聖物將包住佢咁結果就令到佢可以走得出嚟啦而呢件嘢呢嗱而家漫畫度更加奇怪漫畫度其實嗰啲布呢就係由俾呢件衫殺死嘅人嘅靈魂組成嘅。而呢件衫呢係聖物會殺一啲邪惡嘅人嘅。咁包住佢就可以擁有飛行啊大力啊同埋件衫就係、是你記唔記得嗰陣時有套嘢 The Cap 啊 ？The Cap 係一個走咗去買，一個警察俾人陷害走咗去買嘅 嘢。咁 其實某程度係 The Cap 某程度都係學佢噶，佢件袍就係咁噶。 OK， 可以嚟攻擊人啊咁。嗱，但係喺電視版度佢就冇吸能力、吸靈魂嘅力量啦，就只佢嗰件袍咧就只可以係。飛呀、啊、飛呀、啊、飛出嚟纏住人嚟殺人嘅啫。咁同埋亦佢當然佢亦比正常大力同埋可以吸收能量嘅。所以例如一集佢擺個炸彈喺自己後面要走佬因為前面俾人攻緊後面咁所以佢放個炸彈喺佢後面咁就吸咗啲引爆吸咗啲爆炸力就打個窿就等啲人可以走啦。 咁但係呢件袍有冇出處嘅呢咁點解會有件咁嘅嘢 冇正式講即係提漫畫度其實提到話係古代嘅法師得到上帝嘅指引要即係先知得到上帝嘅指引要懲罰邪惡嘅人所以感召得到件咁嘅袍囉。即係嗰件袍就係嗰個先知嘅遺物囉。 哦、即係咁就算㗎喇即係冇厘頭嘅。 冇乜厘頭喎。即係其實個重點都係報仇嘅。咁啊喺漫畫度最有用咪幾次講魔法嘅 events， 例如 Day of Judgment 啲地獄嘅軍隊殺到咁佢咪最有用囉。佢同埋 Suicide Squad 裏面個揸劍嗰個 Katana 個日本女人就最有用囉。 日本刀啊。 因為佢把刀就穿 专政嚟嘅，专级灵魂嘅。任何癫民俾佢掂一掂就唔见咗噶啦，佢认同嘢一样。 哦 ，OK， 佢打鬼一流 啊！系啊，打人打人，咁嗰把刀嚟讲，打人都系刀一把，咁剑谱剑谱就实际啲嘅，起码个技主有啲力大无穷啦，又可以吸收能量啊咁啊。 即系佢主要打鬼一流啦。好，咁就冇嘢想講下嘅，關於呢個 crossover 同呢個或者漫畫之間嘅關係啊。 有冇咩想問咯？或者 冇喎，係咯、啊，因為我啊冇乜點睇過綠箭，所以你話好睇咧，咁啊當然我從冇乜睇開。 即係如果你睇開綠箭嘅，會幾得意，因為講翻好多嘢。如果當時唔係講翻呢三季，如果佢啲 decision 唔係咁，就會點咯？ 會點啊？咁如果我唔係睇開，我唔係好中意做乜嘅咯。 系咯，咁 系啦，但系会有 咁系咯吓， 系啦系啦，咁梗系啦，我都冇睇开，唔追。 又话未追开啲科幻片嘅，你都唔会知蔡老师前或者 Cisco 会讲引咁多揸枪嘅，直头成句引咧，都系因为你基本上唔知佢讲乜。 住喺边嗰啲嘢 系咯， 系嘅，咁呢个系都俾翻好多迷友有另一个层次嘅，即系个人 啊，亦都大家迷友就最兴奋就见到闪电侠里边。正義會堂出現啦！ 哦，嗰、那個叫眾義堂啦、啊，香港叫做 眾義堂啦、啊，中文亦做 眾義堂 ，Hall of Justice， 犀利。 啊，但係竟然後邊係貨倉嚟嘅？ 咪眾義係啊，點解咧？喂，都唔啱嘅，佢嗰個 CG 整啊！ 有冇搞錯？前面咁靚，後面係個 報警 個聽㗎？ 唔係報警版嚟嘅。 唔係，前面點解會整壇咁嘅嘢？有曬水池，有曬冰門啦、啊，有幾個火具棟曬喺度嘅。咁啲後邊係 點解後邊係個好似機艙嘅？ 哇！即係揸出純粹裝假狗嘅，等人睇到幾富麗堂皇嘅嘢。 前門係咁， 仲有嘅門都冇嘅。 唔係佢似嗰啲飛機艙啊，飛機庫 係一個機庫嚟嘅，係咯。 點解會係咁嘅？都唔啱嘅個景喎。 系咯，你里面当然佢其实有玩，佢除咗呢度都有玩正义堂里面啲嘢嚟，例如 Wayfinder 即系嗰只小船里面，中间你咪见有个座，咪正义堂嗰座，正义堂嗰座 咯。哦，系咩？ 咪一个八卦形上面有个半球体嘅嘢咁啊，有啲掣喺度嘛，嗰个咪正义堂咯。佢班人開會嗰陣時候，對嗰、那個 想鋪 嗰個電腦 嘅，呢個就係第時嘅眾義堂或者係係咯，就有呢個正義聯盟嘅出現咁喎，可能唔係即係可能但係 唔 知咩嚟。 佢其實提個正義聯盟嘅第一季閃電俠已經話，Founder Member 正義聯盟啊嘛， 哦， 話即係佢睇一個未來嘅新聞，講一講話發生一個 crisis， 閃電俠失蹤咗。所有正義聯盟嘅人都表示哀悼咁上下 啦。可能大家都唔知道我哋講咩眾義堂，就嗰時都 Superman and Friends 啊 ，Super Friends 啊 ，Super Friends 係咁 啊 ，Super Friends 搞錯咗，唔係 Pork Chop and Friends，Super Friends 咁啊嗰時 係 Super Friends， 就係正義聯盟啦。咁但係正義聯盟嗰、那個佢哋平時開會嗰個地方就係眾義堂啊嘛，叫做。系咯，就呢一個 系啊，中文叫做眾義堂啦，英文 Hall of Justice 啦。佢哋唔奇怪 ，Legion of Doom 嗰、那個，即係佢哋嘅死對頭 Legion of Doom 末日軍團嗰個仲怪。 嗰、那個好似個頭咁嘛，有隻福眼。 哈姆士個頭啊， 係有啲似。咁呢個未出現啦，暫時啊。 啊，咁啊，當然，其實喺卡通或者其他地方都，例如 Young Justice 啊。都玩過啊，咁但係 真人版， 但問題真實版第一次有人咁玩咯， 係啊，冇錯啦，即係第一次出現啦，係啦，係咁好，咁呢、 這 個後有啲關係嘅，應該都係啦，眾義堂呢樣嘢， 咁後尾可能會有咩嘅，咁而家 Super Girl 啊 ，Cisco 都俾咗個嘢佢可以隨時啊，順帶一提佢出年仲有一個 crossover， 不過淨係佢同 Flash， 竟然係純音樂嘅。 我哋音樂劇嗰個 musical 嗰個啊， 係啊，但係佢哋全部都係唱得之人嘅，例如啊做閃電養父阿 Daniel West 嗰個，其實本身係百老匯演員係好唱得嘅， 閃電俠本身係唱得啦，佢有出碟，亦都有做過幾套歌劇嘅。咁、啊、另外 Supergirl 更加啦，咁佢成名作都係一套歌舞嘅電視劇啦，青春電視劇啦。 唔奇啊！咁你美國演員講真，你平時好多都係做舞台㗎啦，不過即係而家走咗嚟拍戲或者拍電視啫，即係好多都係舞台演員嚟嘅，好多都其實平時。 咁啊 ，Supergirl 個真名Monica Bonnet 啦，咁其實佢攞到呢個角色，其實都嗰陣時啲人其實都覺得幾奇怪嘅。 嗯，哦，係啊。 是因為佢因為佢曾經有你記得嗰年喺蘋果大失竊㗎啦，好多人流出一啲不雅照啦，佢係其中之一個啦。佢嗰啲唔係淨係對住個鏡玩 selfie 咁簡單。 係 佢同當時嘅男朋友，即係而家嘅丈夫嘅一啲色情動作鏡頭啦。 冇乜嘢啊，即係邊個陳冠希嗰執啫，係咪你講。 我勁哥。 唔係，我恐防呢啲係越傳越紅㗎，呢啲冇問題，起碼喺外國冇問題 㗎。咁而佢其實喺另外一個叫空靈嘅電視劇都露兩點㗎啦。 咁、所以有咩問題啫。 所以咁 其實呢啲嘥氣啦，你好似 但中國人的地方就一定不行咯，好似。 唔係，即係你自殺特工咁，咁你話女巫啊嘛，你唔使 key 頭啦，佢本身都露曬嘅啦，做 model 嗰陣嘢。 啊，係，佢著衫嗰陣時。喂，咁工作需要，因為嗰啲衫基本上都 唔 係透明。 佢唔係佢冇著嘅，嗰啲係直情冇著，冇件衫添嘅，冇咩問題。唔係咁，但係你個靚噶嘛，影得佢唔係咁咪核突噶嘛。所以你 係咯 鬼嚟講咧，其實你話純粹。露點呢小兒科啲嘛係呀。你話床照呢咁當然咩核突啲啦，但係其實都冇乜嘢。即係人哋個社會對呢啲嘢睇得好，唔係人哋唔會覺得係呢個人有問題，係公開嗰個人有問題，你做咩將人哋啲嘢公開咁。人哋好清楚嘅，你估中國人嗰啲咩都道德判斷都多餘嘅大佬。係呀係呀，穿 字穿字。但係反應亦有好唔同嘅，中國人會極力否認呀、或者知圖呀、甚至再去報警呀、咁到認否認無可否認先會認嘅，你人哋冇問題啊話。 我唔係話真係分嘅人自己冇問題，我班觀眾嘅。 人哋講到明自己話坑出涉咗，呢啲真係佢嚟嘅，唔絕對唔係基督。 觀眾係怪啊嘛，即係佢會 expect twins 嗰兩個係天使嚟㗎嘛，下邊係平㗎大佬。 啊 ，OK， 即係佢諗到小吉咁嘅構造，你明嗎？痴痴 小吉哦 ，OK， 大人嚟噶 啦。提起小吉今集《龍珠超》啊出場喎、 哦，係阿小雲啊， 小雲小吉都有啦、啊。竟然世喺《龍珠》世界裏面，除咗破壞神之外，最勁應該係小雲喎、啊。比達俾佢當玩具咁打。 唔係除咗係嘛？佢勁過破壞神啊！ 我諗破壞神話可以毀滅佢啊。係 咩？可以。 佢話先啦，結果臨想毀滅佢嘅時候要去廁所咁走咗。 我驚佢都理好嘛，咁就窿咗啦，我驚佢啦。 係啊，理好嘛，竟然係可以鬥贏十倍龜兵氣功嘅。 係啊，所以呢啲無可計算嘅能力嚇。我呢個 係啊，因為 唔係，其實我覺得小雲破壞力咗去到傳說巨神嘅程度嘅。 臨尾比達都仲要交代佢俾小雲掛張棵樹喎，交代我以後都唔同漫畫嘅人物打， 即根本冇得打嘅，所以個超級機人嚟㗎嘛，即如果小雲同阿叮當擺去超級機人大戰，其他人都唔出㗎。係 啊，叮當係絕對啊，咁閃電俠嗰度咧下一集就有阿 Luke Skywalker 阿 Mark Hamill 出場啦。 做咩？佢今次係做咩咧？ 唔係。不嬲，佢都喺閃電俠由舊一代閃電俠到而家，佢都係做同一個角色噶，都係做 Trickster 噶。 即係 每季都有佢出場噶，其實。 即係佢裏面啲敵人嚟嘅。 係一個類似小丑，介乎小丑同迷妖之間嘅人物啦。 哦 ，OK， OK， 記得。 今次佢做 Earth C 嘅 Taster， 仲要係超似小丑嘅，個造型都係小丑，穿住件紫色衫、紫色頭髮，塊面油到白蒙蒙，有對熊貓眼。 唔係喎，但係佢最出名就係幫阿小丑配音喎，其實反而 係，但係今次佢真係好小丑嘅裝。 OK， 雖然個角色係 Taster， 下次考慮不如佢做 Joker 啦，係咯。 喂，佢做佢配小丑真係好正㗎喎，係正過其他人㗎喎。 係係啊，嘩佢勁㗎大佬，好多人成日覺得佢做戲好渣，其實唔係㗎。 起碼佢可以用就咁用聲演，其實你睇返功力，你睇返外國演員啊，連啊好多個其實都可以聲演一啲角色係好掂㗎，你睇下例如咩 GQ 咁，其實佢都做過，佢都有做聲音。例如 Young Justice， 佢做 Cheater 嗰個角色，咁其實佢配得好好喎。 即係 Magic Q， 竟然係即係香港過嗰個 Magic Q 嘛，你知？ 係啊，佢唔只有電視劇，佢亦係聲優嚟嘅外國。 哇！犀利，真唔好睇 少。係好好嘅佢配音，佢通常係配啲後生少少嘅女奸角，好多套劇都係嘅。 即係佢竟然可以。 但係佢係配到佢把聲音，你都知沉得幾緊要啦。佢配細路女係完全冇問題 嘅。配音嗰陣係會變嘅。咁、你真係識 咁啊？睇 幾把聲 啊？睇配音啊 ，Young Justice 啲人要求咗四年，終於出年會有第四季啦。 即係卡通， 唔係第三季啦 ，sorry。 卡通 啊，卡通啊，一個當年受歡迎情，即係2013年 cancel 前，佢嘅收視率係可以接。近一套正，因為佢唔係晏晝做嘅，夜晚做嘅，佢收視係接近一套電視劇嘅收視率嘅。 同埋最特別就係你話原來係好多女鍾意睇㗎嘛。 係啦，佢亦都係佢死因啦，就係因為太多女就冇細路同埋仔唔夠，所以被 cancel， 因為當時佢嘅有四成嘅資金係來自孩之寶嘅。咁但係佢嘅玩具啦，無論啲車仔呀或者啲 action figure 都強差人意，咁唔掙錢之下就唯有取消啦。 嗱咁孩之寶本身即係應蘭山就明嘅，咁但係你冇理由華納地會呀嘛，因為佢應該即刻發言而已，咁我咪出薄囉，出底褲，出衛生巾都得過喎，大佬應該好好撈喎，但係出埋化妝。 咁當年冇咁諗啦，或者呢方面嘢始終比日本嚟講係落後囉。 係囉，日本即刻轉裝啦，咪唔緊要喎，超合金唔賣得，咪啲 band 帶出模型店喎。 咁你睇返就係、是、你睇返呢幾年卡通就經呢套之後呢，佢全部玩啲超低年齡向嘅，你 Teen Titans 都仲係俾細路睇啦，你 Teen Titans Go 直頭係俾 BB 睇嘅。 咩 ?Teen Titans 咩 ?Teen Titans 都仲係算係細路劇啦，但係即係大少少嘅細年嘅話，但 Teen Titans Go 基本上比兩三比幾歲睇嘅，因為 Teen Titans Go 呢度冇睇過喎，點樣 㗎？唔係 Teen Titans 同一班人配音同一班，但係啲嘢全部畫到Q 版三毫身嘅， 使唔使啊？ 同埋短嘅十分鐘故事，全部都係咩嘅？ 使唔使啊？ 都係搞笑嘅，純搞笑。咁另外你睇翻咧，你連老牌卡通 Ben Ten 經歷成七八季之後，都要 reboot 做翻呢啲三頭身嘅造型。 冇搞錯，本來都唔係三頭身嘅喎。 而家個新一季嘅 Ben Ten 係三頭身嘅，又從頭嚟過。 BB 向喎、呢啲唔係幼兒向喎、大佬。 啊，咁即係佢哋呢方面佢哋會好界定乜嘢觀眾睇乜嘢嘢嘅， 係咪？ 即係呢方面鬼佬其實，尤其是華納其實真係唔係好識變通。 唉，咁佢真係差少少嘅啫，抵佢賴嘢啫。咪捉到鹿都唔識角啊，執到好醜都唔識啊！哇，多女鍾意，多女鍾意梗好啊，多細路仔鍾意啊，大佬即刻喂！ 因為套戲講好多即係啲感情線啊，嗰啲其實係好 好多年輕人，尤其是男男女女都好鍾意呢類嘢，咁結果佢哋覺得個製作上，喂，英雄片搞成咁唔係幾好。 點解？ 咁但係，喂，唔係真係英雄片嚟，嗰度係真係成套嘢基本上嗰啲角色係超人啫，但係佢係講年輕人嘅問題啊嘛。 咁其實你做冇錯，有個新嘅市場，呢、這個市場嘅消費力唔會高過你個新 B B。 佢個故事點解叫 Young Justice 就係佢哋成班都唔願意做阿四，所以自己做自己對自己話事。 係咯，係啊，好喎、啊、呢、這個 title 係咯，掂喎，係咯，要自決啊嘛，係咪？ 係咯，咁結就係要自決啦，當然啊。咁結果就係咁咯，咁啊。經 fans 要求之下，終於下季重出啦，應該如無意外會交俾 Netflix 播，因為就冇咁多限制。 哦，會唔會改做兩頭身啊？ 啊，唔會正常，跟翻原本，承接翻個故事。 好啲好啲，我驚佢又改咗兩頭身，想做俾啲即係天使得得 B 嗰班咧。 出過啦，佢同天差星高 crossover 過啦。 哦，系咩吓？ 就讲翻两代卡通点啊，天差灯高成日都笑笑口嘅，佢哋啊成日即系窿埋口面嘅，扮晒电影版 Superman 咁嘅，即系一齐出现话，我哋即系知道超人 一个两头身，唔系佢点样 crossover？ 佢哋都画到两头身咯，不过长少少，未知两头咯，可能四头到咯。 O K， 唔好搞啲咁嘢，真系好怕嘅啫。O K， 好。咁睇下點啦 ，OK， 嗱可唔可以講多套啊？有套乜嘢鬼佬機械人嗰套啊？嗰套叫乜鬼嘅話？ 聽唔到。 有個鬼佬咧揸機械人嗰度啊。 哦，音速乘四啊。 嚇、啊？咩音咩力總啊？佢原本英文名嚟啫。 Mark X 四啊。 Mark X 四係啦，咁其實我哋貼過上群組嘅，幾個禮拜前。咪有 係啦，咁啊講嗱個主角都唔係人嚟嘅，即係啲超能力人嚟嘅，佢可以操縱任何嘅 technology 喎。 唔知咩啊？點樣先卡？ 即係佢可以掂一掂個鬧鐘就自動停，唔係佢諗一諗個鬧鐘自動停啊咁。佢呢度都係佢諗一諗就 touch 著個機械人嘅。當然佢有啲嘢，例如爆咗啲零件，佢都要用手去改裝翻佢咁啊。佢個大佬係十項全能，即係乜嘢運動都超勁，功夫又超勁嗰隻啦，咁啊，咁佢同兩個 friend 啊， 都係幾書蟲嘅，咪即係幾 love 嘅朋友，咁走到個地庫度揾到隻前次大戰嘅機械人啦，即係講呢個世界之前係俾怪獸侵略過嘅，咁但係怪獸已經唔再嚟嘅時候，啲作戰機械人就擺曬封曬塵啦，咁咪揾到個咁，但係。結果突然間怪獸出現，佢哋焗住要揸住嗰隻嘢去咩啦？咁但係佢可以控制整喐佢，但係佢唔識打啊嘛。咁就要接埋佢大佬上個機械人，佢個大佬就 motion sensor 咁打咯啊。 唔係咁嗰個動作控制嗰個到底係嗰個大佬啊，定係嗰個你話 嗰個大佬？那個大佬嚟嘅。 大佬嚟嘅。OK， 即係你話有控制機器能力嗰個反而係細佬。OK。 嗰、那個成日喺個機裏面走來走去，因為那個機械人成日呢度又爆嗰度爆啊嘛。 哦，係啊，係啊，係啊，都好無聊啊！套嘢我睇過我畫頭。 故事已經超無聊啦，起碼比 Power Ranger 更無聊啦。但係啲特技就真係嚇親你。 哦，佢個機械人升起嗰陣都 OK 啊，但係同啲怪獸打真係唔掂啊。 哇！個機械人還可以啲怪獸啊？你咩嚟㗎？好靠公仔一個啊！ 咪好渣啊！啲 CG 真 係，係啊，因為迪士尼電視播出嘅， 係迪士尼嘅，係啊，電視係就咁啦。咁啊，都玩機械人。 香港如果你有任何 pay TV， 其實基本上都睇到，即係有迪士尼頻道喎。 哦，咁樣，哦，迪士尼頻道，即香港都睇到。OK， 哦，咁大家有興趣冇冇啊？係咯，咁啊，當然我啊，唔係最唔啱胃口係班演員啊，啲樣都幾衰嘅啫。唔係，同埋佢咧又唔係白人嚟噶，大家唔好諗咁啊！啲白仔鬼仔唔係喎，個個都有黑黑地啊，咁有個又即 係多數都係拉丁奴嗰啲咯，拉丁仔 有個都唔知係中國佬啊，差定咩，所以好怪啊，係咯啲樣。 係全部都係少數族裔啊，或者 唔係少數族裔，佢唔係啊，佢好似撈噶。你覺得佢呢、這個又唔係阿差，呢、這個又唔係黑人，都咩人嚟嘅咧？咁嗰啲咧。 即係你好似大聽到佢咁樣㗎，好怪㗎，唔係你直情黑人冇問題，直情阿叉冇問題，直情中國人冇問題，唔係啊，呢都咩人嚟㗎？ 幾款購買喎，全部都係 有啲打亂種咁嘅啲感覺，全部人喎，你唔係一個 打亂種啊？ 係啊，我不能夠 identify 佢係咩人類嚟㗎，大佬直情係咯。 其實而家係好興用小碎族嘅，例如你無論電視版、電影版、閃電俠， 都話 老婆都變咗黑人啦。 唔係少數族裔啦，你直情黑人定阿叉定中國人 OK 啊？我唔可以 identify 到佢啊！個問題係我唔知係乜嘢種啊？你明唔明個問題啊？ 例如新嘅 Mary Jane 啦，即係成名作 Casey Undercover 嗰個都唔知係咩嚟啦。理論上佢係黑人嚟嘅，但係佢點睇都唔覺得佢係黑人喎、 啊。你講邊套嘢入邊話？ 新嘅 Mary Jane 啊 ，Spider-Man 嗰度，花名空金明，那個新 Mary Jane 咧，嗰、那個之前拍，而家都仲拍緊一個電視劇叫 Casey Undercover 嘅女主角啦，嗰、那個其實係黑人嚟嘅，但係你點睇你都唔覺得佢黑嘅， 點解咧？佢好白㗎， 似拉丁人咯， 哦， 唔白 ，OK， 但係佢好笑就係佢電視裏面成家都黑掹掹嘅喎。 系， 我妹黑到反光嘅，个电视剧嗰度。 咁啊，陈海林啲嗰啲角色里边啲老豆老母都中国人嚟嘅， 系O K， 系咯，佢从来都未试过真系叫阿乔宝宝做老豆噶喺啲剧入边。 O K， 即系咁啦，即系你连几套大剧嘅大片嘅嚟紧，包括蜘蛛侠啊、闪电侠，全部啲女主角都要起用。疑似是黑人啦，即係多數都唔係好黑嘅。你就算而家整日電視版嗰個 Iris 其實都唔係真係好黑。 即係下次無線應該安排呢個陳海林嗰啲屋企人係啊麗君雅啊喬寶寶咁先啱㗎嘛，係咪先？先襯得返㗎嘛。 陳海林唔係嗰隻抄都似中東嗰隻。 扯，你分到咩？都係叉咋嘛。 冇咁敲嘅唯一分別就。 都係叉咋嘛，叉差唔多嘅啫，仲要印巴鋭呀，係咪先。 係囉。 係呀。 咁我又溝咗。 係呀。咁你好惡好惡佢成家係中國人呀嘛大佬。唔乜聲個大佬。即係雖然佢現實 都可能潮流興啦，即係 hybrid。 好啊。即係打亂種係嘛 ,hybrid 即係意思呀中文係。 混種啦。係 囉。即係打亂種囉。 吓、啊、？O、okay、K， 打亂種，唔同喎，混種好啲喎，打亂種咯，呢啲叫做。 O K， 唔同啫，唔係你混種係好似有意識地去將佢組合噶嘛，即係你好似配種咁啊，即係啲馬咧、啲狗啊咁嗰啲即係混種啊嘛，你無意識咁組合嗰啲咧，嗰啲叫打亂種 ，O K。Okay？我唔同嘅一樣嘢，即係你嗰啲都 可能好多應該都唔係咩係南美嚟嘅嗰啲，即係基本上南美人都係又黑又白又再加埋少少印第安血統，好多都。 總之啲特攝片就好鍾意打亂種啦，係咪？超人啊，呢個撈幾個超人啊嗰啲咧 哦，而家都係啦，係整完成個發布會，整個三尺高嘅嚟介紹個三合一， 打亂種咯，你咪知道。 喂，老實講，我真係睇唔到個三合一同佢平時嗰個有太大分別，中間多咗餅黑色嘅啫。 爭少少啊，係啦，爭少少。 喂，同埋幾個人嘅主色都唔係黑色，點解中間黑色嘅？ 唔係黑色，係佢原本的 origin 嗰個色啊嘛。 哦。O K， 系咯，唔系即系佢唔知系是但啦，佢中意啦，咁佢剧场版咪要整啲新，即系叫新造型咁咯，系咯。 亦都即系而家无面超人同埋超人，我都系最唔中意就永远剧场版要介绍个新嘅出嚟做咩？喂，我睇无面超人 Drive 嘅剧场版，竟然唔系 Drive 主角咁做咩呀？ 唔係啊，佢一呢啲都唔緊要，係永遠大家會兑換大家嗰個變身嘅嘢變身啊！ 又或者合體啦，咁 即係合體啊，即係總之係好怪雞啊，總之而家好中意打亂種啊，就係咁啦。OK， 係啊，係， 嗯，係啊，你搣得靚就係啫，搣到古靈精怪又唔好啊，係 咪？喂，咁你？你已經變無可變，咪幾廿樣式求其搭埋一齊囉。 咁唔係求其呀，即係嗱，你而家睇下佢哋嗰啲沖繩妹呀、啊、都係打亂種㗎。但係人哋搣得你。 我真係特登快到咁怪㗎。 唔係，咁你沖繩啲血統好雜㗎嘛，又。 我知呀、啊、你唔好話俾我聽日本人有東方人會金髮係咪 呀，咁嗰啲整嘅啫。即係總之沖繩，因為佢又多好多唔同外國人又有啦，咁變咗佢哋其實好多係搣咗幾種血統嘅，咪好睇靚喎。 係係同意， 係咪即係呢個重點嚟㗎嘛？你搣到古靈精怪咁咪即係舉個例啫，即係你搣咗咧啊，可以靚㗎喎，即係你集合咗幾個種族嘅人嘅靚嘅地方係嘛？咁啊唔係嘅，有啲捉搣到古靈精怪，即係呢度機械人真人機械人劇集咁嗰啲，哇都肉酸嘅啲樣型，係咪先？ 肉都系嘅，都几怪嘅啲样其实。 系啊，咁所以其实你乜嘢种捞乜嘢种系有，即系会咁有啲咁嘅种捞咁嘅种靓嘅，即系呢个种捞第二个种族唔靓咁样又系会，所以其实唔系乱咁捞噶，即系乱咁捞咪打乱种咯，咪就系咁。 只个机械人其实某啲镜头都唔系咁差嘅。不過一喐起上嚟就 佢出動 走樣程度係 咯，嗰啲出動啊，啱出現嗰啲整得幾靚嘅，咁但係跟住就唔得㗎啦，係啦。咁啊， 一喐起上嚟個走樣程度百分百咁滯， 係啊，唔係好得。咁所以呢啲又係有少少，我覺得食啲好似啲 Pacific Rim 啲咁嘅魚威啦，因為其實都幾中意 Pacific Rim 嘅，好多鬼都係咯。咁佢類似啦，咁佢都係打翻怪獸，睇翻都係食翻條水啦。咁咧， 嗰個故事其實係㗎。即係啲怪獸冇咗，咁啲機械人荒廢，要Pacific Rim中開頭嗰度係咁講㗎。 咁佢有冇講佢有其他機械人嘅呢？暫時冇啊。 係應該係有嘅，不過個故事裏面冇出過啫。佢、哦、都話係做嚟打怪獸，唔會做一隻㗎。係 囉係囉係囉。咁我唔知日本好鍾意做一隻嘅。係。呢隻唔 難。我唔係㗎。喂，咁佢都有 crossover 咩打隕石怪獸咁。咁巨靈神啊，啊鋼鐵神機啊，全部都出曬喎、 啊。咩呀，咁佢嗰啲係儲落先有咁多隻㗎，佢自己嗰執咗得一隻㗎咗。 係囉。 你講嗰啲人依個 sofa 啦又。 係咪佢巨靈神裏面都出過鐵甲萬合一個鏡頭咁多啦、 啊。佢、哦、博物館炒咗出嚟㗎嘛。 唔係係飛返嚟富士山，望到富士山諗起影一影。 哦，唔係，佢一個劇場版係攞返出嚟用嘅。 劇場版先係攞返出嚟，冇攞鐵甲萬係嘛，攞大魔神嘅鐵甲萬二號啫。 OK， 好、，anyway， 喂，韓永講完未？我哋有一扎新聞啊，等我哋快啲埋尾算數啦。如果韓永 好，講一講。 你走先啦，我哋一陣要嗱嗱聲講埋佢啦，一陣眼。 好，係咁先啦，拜拜。 好，唔該曬。好。 好。 唔該曬。好，咁韓永，我哋繼續講啦，同阿新年，係啦。摆埋尾，好咁啊！有咩其他消息？有咩其他嘢讲？或者睇咗啲乜嘢嗰啲？有冇？ 咁啊，你想讲 trailer 先啦，定系讲啲新闻？ 作品我哋讲晒未噶先？作品讲冇咩噶啦，系嘛？作品讲晒噶啦，系嘛？有冇咩睇咗啊？咁啊冇噶啦，系嘛？ 冇乜啦。 啊得啊，讲漏一样啦。头先啊唔记得噏啦。话呢、這个咩飞群时啊，又有另一作嘅。韓劇啊，話而家做緊係嘛？ 哦，係。 韓永講埋呢個先，忘記咗，因為呢個唔關美漫事。係，講兩句啦，喺介紹下算數啦，係啊，係啊，嗰、那個叫做咩啊？ 咩 咩啊？ 咩最兇啊？ 唔係最兇，我介紹中係阿邊個啫？阿郭信安嗰先係，佢叫咩？即都係飛雲地嘅，係咩最兇啊？解碼最兇好似係嘛？ 好似係。 係啦，係啦。好似係咁上下咁韓國劇係咪叫咩 Signal 㗎嘛原本嘅做係咪好似係咪係啦咁其實做乜嘅 J2 而家做緊嘅係啦咁都係啲非文字啦即係嗰個非文字叫咩追兇呢即係西片嗰套啊 西片嗰套係 即係嗰個 唔係嘅係咪叫隔世救未來 隔世救未來係反而唔係追兇係隔世救未來 即係嗰個咁又有西劇啦，而家咁竟然而家又有個咁嘅韓劇嘅，咁都做緊嘅，咁啦，咁啊冇嘅，其實都唔係咁嘅詳細講。咁而佢呢個分別咧，就係佢係唔係一部無線電機，咁亦都唔係阿郭晉安咁同阿。同阿 Ben 子雄嗰隻係水壺電話，咁佢呢個就好似係個對講機嚟嘅，係啊咁樣嘅。咁我主角就好似係又唔係警察，好似係咩？係咩記者？好似係咪咁樣？係咯，係啦。咁但係大同小異嘅啫，係咪咁啊？咁啊，間唔中睇到啲廣告啦，阿 Sunny 係咯。係 啊。 講下，我想講下佢。 冇乜啊，都係就係見到個廣告。 佢唔係記者嚟嘅喎，佢係咩咩話？心理分析犯罪則寫師喎、 哦。哦 ,ok。 佢唔係記者嚟喎，我唔知道叫佢文字點解就用，我冇睇過啊。 冇睇過。 咁 係咁樣講。 同一個15年前嘅一個即係警察咁聯繫咗，用一個即係一個舊式對講機咁。咁有冇話佢係佢老豆啊？唔知啊，暫時好似冇話啦。即係冇話有關係嘅。咁啊，破案咁啦，咁啦，佢個唔緊要嘅，你話佢哋冇關係都冇所謂，又唔一定，係啦，係啦，唔一定要有嘅，係啦，咁啦，咁講翻補翻呢個先，講漏咗添，頭先，係啦，好，有冇其他？我講啲消息㗎啦，係嘛？ 係。 好，有咩講？ 咁講咗破女權先啦，呢個我冇睇啊。 破女權。是即係都係龍之子嘅其中一個嗰啲叫做變身超人啦，即係計呢個飛鷹俠啊，呢個卡森啊，係啦，呢個咩電光再造人啊嘛，嗰陣香港叫做卡森之後，咁啊有一個叫做破女拳，咁啊著咗件咁嘅 suit 之後咧就有超能力嘅，係啦。咁其實咧嗰時梅津泰臣咧都有翻畫過呢一個 OVA， 咁其實都好睇喎，因為咧佢反而係打拳嘅功夫啊。咁呢套咧，反而裏面每一集咧，佢就 OVA 入面我哋先，哇！即係佢打到咧，係好似啲港產片式嗰種嘅拳腳功夫。 係。 係啊，如果你睇動作呢、這個係要睇㗎，係啊，即係我意思嗰度 OVA 好正嘅，因為佢唔係飛㗎嘛，佢又唔係冇嗰啲，唔係嗰種，佢係打功夫嘅，咁所以好正。咁因為話嚟緊咧，有一套嘅真人嘅電影，係啦、啊，係咪講嗰、那個、那個畫頭？ 係啊 係。咁、那個電影都係裏面嗰個 shoot 就做到。是變咗啲即係好似而家啲超人啲甲咁啦，咁但係都 OK 喎 ，OK 喎，整得都係啊。咁啊，當然其實都係特攝啦，都係打打打咁嘅啫。暫時未睇到啲咩，咁你阿新年睇到啲咩？ 冇乜話睇到啲咩，不過我覺得佢嗰件甲就麻麻地嘅。 你好中意個造型嚇？ 係咯，不過可能佢又要走翻佢又要打咁啦，咁就唔可以太過緊咁咯。 佢側邊有兩隻好似牛角咁嘅嘢樹起嗰度，就係跟翻原本個造型嘅，就係咁嘅。 哦，佢本身係咪動畫嚟嘅？ 本身都係動畫，龍之子啊嘛。 哦 ，OK。 好，有冇？ 呢、這個就冇乜特別，我就冇睇過。 其他啊？有乜嘢？ 咁啊，另外啊。都是繼續講吹話先啦，咁就有呢個新嘅媽咪啊。 哦，即係啊，香港叫咩呢？ 盜墓迷城。 盜墓迷城，係啦係啦，咁啊，但係就冇關嘅，新呢個好似睇落。 係啦。 唔係見到個肥主角啦。咁啊，變咗係咩呢？嘩，犀利喎，升格咗喎，啲演員係啦。 係啊，全部升格曬。 邊個呢？ 有湯告老師， 系啦 ，Tom Cruise 應該係主角嚟嘅， 系。 咁啊，仲有呢個戰狼三把嘅應該 係。系啦，咁今次嗰只媽咪咧，好似係女人嚟嘅咪咯。 系啊，仲要係相同嘅媽咪。 系啦，最特別嘅竟然咧個眼珠咧係有即係兩個瞳孔嘅每邊都。 系啊。不過與其話佢係媽咪，其實似嗰啲妖女咁樣啦，佢冇包布嘅。 係啦係啦，即係可能係啦，即係可能佢以媽咪咁嘅姿態存活到而家咁啦，但係其實係即係佢本身佢都係啲髮絲嚟嘅，多數嗰啲故仔都係講。 係咯。 咁啊，睇落就感覺啊幾唔同嘅，咁啊希望呢套好睇啦。咁啊不過即係我哋奇怪點解會玩到相同呢樣嘢咧？因為呢樣嘢其實比較中國嘅。咁亦都有一套台灣嘅電影拍過相同啦，亦都係根據翻啲傳說，就係以前有好多嗰啲即係啲 有啲勁人啊，就會有呢個咁嘅，即係有呢個咁嘅特徵喎。係、哦、咁包括有邊個？就係、是、呢個項羽。 嚇、啊？嚇、啊？哦，咁樣樣。 即係好多嘅， 估唔到啊！ 嚇、啊，即係傳說中有好多，即係嗰啲古人咧係有呢個咁嘅咁嘅嘢。咁但係醫學上咧，其實佢係隻眼有事。 係係，即係如果係咁啦。 係啦。咁啊，甚至乎有啲咧係唔止相同啊，係多同添嘛，係啊，重同啊嘛，嗰啲叫做係啊，兩個以上係啊。咁啊， 好恐怖啊！ 係一種有啲先天病嘅，或者叫多同症咯，嗰啲叫做係其實一種病嚟。即係如果現實上啊，我 OK 係以前就會當係一啲神人咁嘅啲人啊，即係唔係咁你都係啦，印度咁可能生啲 K 胎就係兩個頭咁，咪話係神咯，係咪？ 係 即係嗰啲細路啊嘛，其實都養唔大嘅。咁啊，唔知佢睇唔睇到嘢啦，系咯。 咁你当佢系神都好过当佢系有问题，咁至少佢个待遇会好啲啊。 系，咁当然有啲啊搞错咗啦，可能佢话有啲个眼球度啱有个痣嘅，咁佢话以为系相同都有。 哦。 咁亦都有啲系咁嘅，咁啊唔知，咁呢啲啊传说中有好多啲劲人，反而咧就系、是、有呢样嘢嘅噃，咁样。咁有啲就话呢啲系神仙嚟嘅，咁好多啲古怪嘅，即系古怪嘅。即係叫做咁嘅，即係傳說啦 ，OK。咁大家成日用倉頡啦，係咪？ 係。 倉頡其實係皇帝嘅一個史官，其實傳說都係話佢係有四，即係又係有 哦， 即係啦，即係相同嘅，即係兩邊都係相同的。 咁樣。 亦都有黃蟒應該聽過啦，唔係羅蟒啊，黃蟒啊， 係 蟒啊， 山漢嗰個。 係冇錯啊，又係喎。啊！歷史有載喎，係啦，啊，犀利啊，真係。咁啊，仲有一個啊，大家應該更加即係應該會識嘅咯，就係、是、呢個叫黃初平嗰邊嚟啊，導演。 唔係黃秋平。 唔係，係黃大仙啊，真 係。哦 ，OK。 黃大仙啊，所以點解話呢啲係神仙嚟咧？就係咁啦，就係話。係。黃大仙都係呢個咁嘅，係啦。但係佢講佢隻眼有神力㗎，嗰啲就講到啦，即係佢相同可以即係可以變，即係可以。捉鬼嘅，咁啊，即系唔知啊，系好多啲咁嘅古怪嘅，系好多啊，仲有好多噶，系啊，好多历史人物都话有噶，系啊，哇，连呢个明成祖朱棣都系有啊，大佬吓， 哦， 系咯，系咪即系阿边个做嗰、那个？嗰时边个做电视剧做？唔觉佢有嘅，不过通常你做戏唔会讲到咁嘅，呢啲系啲记载度曾经咁讲过啦。Anyway， 咁啊。即係奇怪嚇、啊，即係呢個好中國嘅一種即係傳說，咁竟然今次用喺一個媽咪嘅身上咁，因為我唔知道鬼佬度咧有冇咁樣嘅咩嘅咧。不過如果你話知道既然有一個病咁，可能佢都有嘅。唔係，但係呢樣嘢你聯想到一啲神呢樣嘢啊，即係好似係中國嘅喎，比 係咯， 係咯，係咯，係咯，係啦。咁所以就唔知啦，係咯。咁當然有個仲怪嘅，有個叫。即係除咗相同之外，有一樣叫狼蛄啊！如果我冇搞錯， 哦，係咩嚟嘅咧？ 係咩嚟？其實就係可以個頭，即係呢個180度轉咯，唔係360度啊！咁搞清楚。 哦，180度啫， 即係好似啲狼咁咯。 係。 係，即係個身唔喐可以擰轉頭啊！但佢唔可以 貓頭鷹 再轉，係，即係唔可以再轉斷㗎啦。咁啊， 個貓頭鷹好似有270度。 例如有邊個咧？三國嗰陣嘅司馬懿啊，佢話竟然有即係奇怪技能嘅。 咁樣。 即係其實好多，唔係即係佢就話其實係有嘅，醫學上都有嘅，即係有啲人就比較係。 即係可以轉多啲啦。 係啦係啦，唔係假嘅，真係有人得嘅，呢個唔係吹水嘅，咁可能真係或者係啦，即係到底嗰個歷史名人有冇就唔知道，即係意思，但係有嘅，有啲咁嘅人嘅，真嘅，係啦，係啦，咁嘅。相同都 係。依家都有啲類似變魔術咁嘅形式啦，佢就即係做呢樣嘢嘅。不過呢、你睇到其實佢個膊頭係側咗嘅，即係其實佢唔係真係180度，佢就即係利用個膊頭同個腰呢、就再轉多少少咁樣，咁就好似係180度咁。 即係其實假象嚟嘅嗰個。 係啦，係啦。 OK， 好，咁下次啊拍咩項羽嗰啲啊，記得加多隻眼。是啊 ,OK, 好 好，咁好，咁呢個媽咪就未睇到，因為應該係今日呢先有正式嗰個嘅話題，咁我哋錄音未睇一次啦。係啦係啦，咁睇下一有呢真係會抌上群組啦。咁即係之前我哋見過只不過係一個 teaser 啦，唔係吹下 teaser 嘅啫。冇，咁一見到我哋再傾，係啦。好啦，除呢個之外咁有咩其他呢？ 仲有套講呢、這個啊有啲似新海誠嗰套啊外星情緣。 哦、 啊、不過其實冇中文譯名啊嗰套暫時。 係係我話佢似新海誠定似咩秒速啊。 係 係係。嗰度呢就係 Hugo 仔，咁就有啊 Gary Oldman 做嘅。咁啊叫咩位嗰個用唔叫咗個名字。係同火星有關喎。個名字叫咩記唔記得，我唔知道去咗邊喎，嗰個畫頭唔見咗。俾人入去唔知六 幾日做佢叫咩。 幾日唔知道去邊喎，搵唔返喎。叫咩嗰度叫做。係咪同距離有關係嘅呢，唔緊要啦，講下講下。 記得啊，因為炒唔到啫。 做咩先啦，我盡。 炒洗咗之後又冇記得。 啊、你講下個古仔先， Hugo 仔係咩人嚟嘅呢， 佢本身系呢个火星人嚟嘅，即系直真系喺火星大嘅，但系都系人嚟嘅咁样。 话咧，佢哋派咗啲火星嘅，即系当然去太空人啦，去嗰度，咁就话去试下派啲人去咁啦，咁点知咧个女太空人就生咗个 B， 咁佢话啊，佢个身体好弱、哦，佢如果佢肯定唔可以即系坐太空船翻嚟，佢肯定会死啊，咁所以咧佢就即系留低咗个火星基地，咁火星其实住得人嘅。咁所以就喺嗰度長大啦，咁嘅古仔。咁長大咗就係 Hugo 仔啦。咁當然發無聊，但平時梗係同地球嗰啲人啊叫做通下信咁啦。咁結果就識咗啲即係叫做網上識咗啲 friend。咁結果就話要翻去即係地球啊，咁樣即係要 揾佢個 friend 見下，即係真係見下真人。咁佢哋就 Gary Roman 就即係佢哋成個 project 嗰啲。即係頭佢話：哇唔得㗎，你個身體係負荷唔到㗎。咁佢話你即係你嗰個有一支火星嘅引力係細啲啦。咁佢話成個心臟會有事嘅。咁咯。咁但係總之佢就好似咪偷偷地翻咗去啊，好似坐咗火箭定咩啊？ 嚇！ 我揾到個名啊，終於叫做 The Space Between Us 啊，喂，真係同距離有關，唔係講少。The Space Between Us 即係我哋之間嘅就係個距離咯。即係空間啦、啊，咁但係其實我諗佢個咧係距離啦、啊，其實仲新海誠，咁當然佢識嗰個又係女嚟嘅 ，OK， 咁啊著翻嚟咁，咁佢好得意，又未叫個馬咁樣，就叫啲馬好驚，嚇咩嚟嘅呢只，好似馬嚟，冇乜特別，咁好得意，咁又乜都唔係見過啊，咁好笑嘅，係啦，咁啊一個叫輕科幻嘅，其實你可以講係愛情啊、青少年嘅故事啦、啊，咁其實都叫新海誠嘅呢個個路線都係啦，咁佢應該冇話佢唯一危機就係佢會唔會死啫，就冇啲再大啲危機嘅，因為佢身體係相對嚟講咧，佢喺地球好弱嘅變咗，係啦，咁 因為重力問題啊，應該最主要，同埋佢話佢個心臟唔知係咪有 單可能都唔係咁好身體啦，所以嗰時佢都唔帶佢翻嚟，咁但係佢媽就好似生咗陣已經死咗啦，咁我唔知佢平時咁喺邊度照顧佢嘅，嗰、那個咪係咪都係另一個太空人嚟嘅？那個女人喎，即係唔係佢媽嚟喎，咁即係嗰個啊？ 應該係啦。 嚇，唔知啊，唔清楚啦。咁佢畫一頭啫嚇。咁我哋其實貼咗上群組嘅，不過哇，碌咗唔知去邊。咁啊，呢套咧到底幾時會做唔知啦。即係等排期就應該好似係二月嘅。 嗯。 係啦，咁啊都好快嘅啫。咁所以都介紹俾大家聽先，因為佢應該未聽過嘅大家。係啊 ，The Space Between Us 係。 係。 或者我之後將佢擁翻上啦。OK， 呢個東西係啦。係好。咁除咗呢個之外仲有咩？ 仲有啊，都係繼續新車啦，刺客教條有新嘅片啦、啊。不過呢個唔係車 啦， 係 呢個唔係車啦，直情有一段打嘅喺度追嗰啲嘅馬車，係啦，嗰啲有個籠咁裝住個人咁樣嘅，係啦，係啦。 咁呢個就見都打得 OK 啦，不過就又唔係太多畫面咁就咁同埋。反而見到有啲新嘅黑科技啊，就係嗰條成嗰條索嘅喺個袖嗰度噴出嚟。 哇！嗰啲就係蝙蝠俠嗰啲。 係啊係啊。 係啊，可以插住啲石跟住扯個人上嚟嗰啲咧，咁你哇！ 係啊係啊。 我又要大佬咁，不過 算啦，武俠片都有時有啲啲，唔好問點解啦。咁同埋你話佢最得意咧，就話佢呢度咧，佢真係咧係冇咗隻手指喎。你講下呢個問題啫。 係。 點解會冇隻手指嘅咧？ 佢呢個就係、舊一代嘅刺客咧，即係仲係山中老人去統籌嗰陣時啊。咁就係、是、佢哋嗰個所謂袖劍啊，即係喺個手臂嗰度咁樣伸把劍出嚟咁樣。佢呢樣武器呢、就會經過嗰、那個無名指嗰個位嗰度穿出嚟嘅。咁所以呢佢哋就要斬咗隻無名指就嚟袖嗰把袖劍嘅。 咁點解後尾整啲就咩個手腕度伸出嚟唔得呢？ 其實呢就我諗都係研發上嘅問題嘅啫、啊。不過或者亦都佢有可能係一啲所謂儀式之類咁樣咁先要咁做啦。 啊、即係都幾戇居嘅，因為你冇咗嗰隻手指呢，其實你做嘢唔係咁方便嘅，即係即偷嘢呀或者打呢其實有影響嘅，點會話專登切咗隻手指咁樣咁呢個。 佢就講到呢係話咩即係你可以即係嗰把袖劍穿咗出嚟，但係你都仲可以揸到拳頭呢樣嘢囉。咁但係其實我諗呢個都係設計上嘅問題嘅。咁 伸咗把劍出嚟點揸到拳頭啊？ 哦，咁因為佢喺咩嘛，佢喺個無名指嗰個位度穿出嚟嘛。咁、啊、你冇咗無名指嘛，可以揸返個拳頭囉。 嘥鬼氣啦，你 Wolverine 伸三把刀出嚟都係手指爛啫，使鬼切咗隻手指啊，大佬。 哦，咁佢又唔同嘅，不過佢講到即係嗰把袖劍係有毒嘅，咁你如果嗨到隻手嘅話，正常嚟講都會唔得嘅。咁會咁講啦。即係佢掂到隻手嗰 part 呢，就其實就唔係你嘅。咁呢就係、是、佢再伸出去嗰一 part 呢先至係有毒同埋係封你㗎囉。 咁咪囉，咁怕咩啫。咁呢個同有冇手指有咩關係呢？冇關係喎。 不過算啦，呢個都係嗰陣時講嘅啫。 佢呢個戲呢就真係有返呢個咁嘅。 係啦，有返呢個先部喺度啦。 咁啊其實都精彩嘅嗰段追車呢段，係啦，因為佢個馬又匆匆咗向懸崖，咁啊臨跌落之前又飛咗條索出嚟咁嗰啲咁啦，你睇到即係今次呢套都幾係即係打得好勁嘅，的確可以 show 咗俾大家睇，係啦，試下教條。 嗯。 咁所以嗰啲咩喺啲教堂頂飛梁呢啲小兒科啊，應該相對都算係咩？即係我哋以為哇呢啲叫勁啊，梗係嘥氣啦，飛翻上去啊！我諗咁就係、是，你有嗰啲索仲唔飛翻上去係咪先？ 係 成蝙蝠俠咁咯，係啦。咁啊 OK 嘅，咁啊真人拍出嚟應該好睇嘅。咁啊等下咧，都好快啫喎，好似係咪就係、是、再星戰再跟住禮拜演係啦，好似嘛？ 係啊係啊，22號啊！ 是啊是啊。這個補返先，剛才我們剛才咪後啊有文武傾，他說他都會講，因為他說他都很喜歡這個刺客教條的本身。那時候都會講的，那就留意一下 ,ok, 他那個。 是 啊。那我們看看到時，因為他會很忙，剛才我們咪後傾，那就是跟著他們要搞多Star Wars的活動，不過我盡量看看講Star Wars那集盡量掹返上來跟大家講一下。 嗯。 看看如果走到時間都 ok 的，是啊。 是啊。 看看得不得，是啊。希望得啦，好咁啊、有冇？ 仲有繼續啊，有呢個銀河守護隊啊！ 哇，嗰 第二集新四啦， 點樣？又見到多咗嗰只阿 Gu 啊，嗰只五個樹人仔， 嗰只好得意啊，嗰只阿狐狸啊，係咁教佢。 狐狸碗紅嗰只。 唔係，嗰個碗紅係咁教佢，叫佢唔好撳呢個掣，千祈唔好撳啦。佢次次都係話，我之後要撳咁啊。 佢冇咗以前嗰個意識㗎啦咩？而家佢變咗 B B 咁。 係啦係啦。 哦。 係一隻全新嘅樹人嚟啊。 咁、哦、即係以前嗰隻樹人真係死咗？ 咁我唔知啊，不過你係當佢係咁啦，暫時。 即係唔係以前嗰個嚟㗎喇，因為咁啫。OK， 好，咁係好得意嘅，的確係啦。 不過佢其實都係咁啦，樹人大同細冇分別嘅。 玩可愛呀今次。 係囉。 我唔係個分別咪就係玩可愛囉。 哦係。 多就咁嘢囉。咁發覺上次啲人最鍾意都係呢隻 BB 版嘅。 係呀。 大玩俾你睇今次。咁仲有咩睇到？ 同埋佢一开波打嗰隻大怪兽呢，嘩真係嗰啲古嗰啲古神咁样嘅样嘅，即係咩黑苏鲁嗰啲咁样嘅。八隻爪又大口。 嗯。即係似乎今次係即係拍得再夸张啲呀，即係啲嘢。 係囉。 上次就比較是人的啦，就算外星人都是。 基本上打都是人形外星人。 今次就打到怪嘢啊，咁啊特技勁好多。 是啦。 場面勁好多。 Starlord 應該又會再揸多啲飛機啦，應該俾佢。 OK。好。好，咁仲冇。仲冇啲咩碼頭講曬未？ 啊，佢仲今次出咗個新嘅外星人。 係。 是人形的，虽然是，不过就好似有一次华人样咁样嘅，咁就话啊佢係识心灵感应嗰啲咁样嘅，不过要捉住先至 read 到嗰啲咁。 即係佢啲 friend 嚟㗎，即係呢个係。 应该係。 喔、哦、,ok。女嚟 嘅。係啊，女嚟嘅。 ok。 个特征就係佢头上面有两条肉色嘅竹梳咁样嘅。 佢唔 係但唔好长。 係中国人咩？ 都系 好，咁啊，仲有冇快啲啦？我哋都就嚟三个钟啦。 O K， 仲有呢个 Marvel vs Capcom 啊，嗰只 game 啊嘅新 trailer 啦。又有新啊 ？O K， 点样？ 系啊系啊， 有啲咩人？ 系啊 ，Iron Man 同埋呢个 Captain Marvel 啊 ，vs 呢个阿龙同埋洛克人。 以前冇 Iron Man 嘅咩？好似都有噶。 Iron Man 一向都有嘅。 系咯， 咁啊，反而你话洛克人同埋呢个 Captain Marvel 可能就新啦。 呢个新噶 ，OK。 咁啲人就见到呢、這个吓、啊、色啊，又女又系蓝色、红色，咁啊话嗰个系 Super Girl。 吓？唔系啊。 系啊，即系可能。不過 Captain Marvel 我諗喺香港人嘅圈子入面其實就唔應該唔係好熟啦，即係除非有跟開。 咁係，除非唔係跟開，除非有嗰套戲上咗。如果唔係都難啲啦。好。 咁都係打咁啦，就都精彩嘅，咁啊睇下大家到時會唔會買 game 啦。 好，哦，即係唔係街機嚟嘅，都係 family 機嚟嘅啫。 哦，咁佢都会出嘅 PSX 咯，佢依家写系。 OK， 好，好啦，好，仲有乜嘢？ 咁咧就仲有睇先 ，Chila 讲晒未咧？啊 ，Chila 就讲晒啦，咁啊再讲一啲新嘅嘢啦，就系、是、呢个战队啊，新战队啊。 哦，系啊，下一队战队竟然已经有。哦，睇到有啲設計，咪成有相啫嘛，嗰啲定唔係畫出嚟嘅？哇，犀利啊！叫咩？ 宇宙戰隊啊！ 係宇宙 方面啊， 係 啊， 係乜鬼嘢咧？佢有個名㗎。 我唔識讀啊。 佢好似有譯個中文㗎，唔係咩？ 係咩？ 有啊。 咁我唔知 咩者㗎，好似都天宮唔知咩㗎，我記得天宮唔知幾多號咁嘅啫。是真係㗎，唔知佢天宮乜嘢㗎，係啊。 係因為佢玩星座嘅都係，其實又啱嘅。 真係㗎，你冇見到佢有個中文呀？ 好似嘛，係咪就係叫天宮戰隊呀？ 唔係 㗎，係咪天宮連者 呀？係呀，我等搵到先同你講，你講下個內容。 咁佢哋啲隊新戰隊呀，不過內容又唔講㗎，其實。 哦，唔係，咁你形容下佢哋點樣呢？ 哦，係啊。咁佢哋嗰個頭就即係成個有一個黑色 pattern 喺度嘅，就係嗰個星座咁嘅形，咁就黐咗佢啦。咁但係佢哋嗰啲 pattern 就唔單止係得個色咁樣囉，係真係會有個粒突呀咁樣。咁佢直情金牛座嗰個眼啊、有伸埋兩隻角出嚟咁樣。 係啦，即係話呢，意思佢嗰個好似係眼罩凸起咁樣多啲。 係啦。 係啦。咁同埋呢，仲要特徵就呢，佢係好搭友嘅。 係， 有九個人。 係。係啦。即係出演有九個啦。咁可能唔止喎，如果既然星座不都仲有啲人要組齊十二宮啦。 係。 唔奇啦，係咪先，因為佢每個都係一個咩嚟㗎嘛，一個宮。 係。 但佢又好奇怪喎，有劍魚喎，咁有啲咁嘅座嘅咩？ 劍魚？ 係 咯。咁喎，咁喎，唔係十二宮喇喎。 係咯，好奇怪喎，真係。 咁啊，要講嘅話，即係星矢嗰扎，即係主角群都唔係十二宮咁就。係 啦， 係 啦，係啦。 不過咁你要咁玩嘅話，真係大把有得你玩啦。 嗯。喂，阿文武好似有個 message 喎，係啦，我哋而家更正翻先，頭先我話講錯咗喎，係啦 ，Super Girl 咧唔係啊 CBS， 唔係 NBC， 係啦。是 CBS 台的，是啦，原本是啦，更正返，是啦。是不是是不是這個啊？ 是。 更正返先，是啦，是有驚等唔記得咗，是。是。OK， 就是咁啦。就 CBS 先啱，是吧？ 嗯。 嗯。OK， 原本是 CBS 的一個電視節目。OK， 好。Supergirl。OK， 好，唔該曬。好啦。好啦，咁繼續講返嗰個戰隊先。咁啊，其實我覺得佢好得意嘅，佢應該咧係今次係玩咗啲新，因為咁嘅其實唔係真係舊嘅，不如你玩住係咩咧？就以前有套叫做 Ninja Captor 係嘛？ 係 係啦，即係佢都係咁叫 Ninja Captor 嘅，即係佢忍者 Captor 應該佢叫做， 嗯， 忍者都係讀 Ninja 啦，英文係嘛？即係 Captor 係咪即係好似阿小英個咩咁啊？係嘛 ？Captor 咁啊，算唔算啦？佢係 cat catcher 咯， 系咯，咁上下啦，系咯，即系唔知点解叫做 catcher 啦，系啦 ，ninja catcher。 唔系小英嗰个系捕捉者啊嘛。 咁佢呢个都系啊。 哦，系啊。 系咯 ，ninja catcher， 咁系咩嚟嘅咧？就系、是、呢个正式嘅战队嘅之前咧，有一套咁嘅嘢嘅。咁佢啊七个人嘅啫。咁啊个主角红色啊系第七人，反而系最尾加入嘅。系啊。咁啊，哇！咩高矮肥瘦阿叔乜都有，但系佢就真系高矮肥瘦嘅，因为佢只有个人咧就着咗件战斗服，其实就似嗰啲揸机械人驾驶员多啲，咁啊着咗件战斗服，咁啊肥咪肥，高咪高，矮咪矮咯，即系佢就战队变完身就个个变翻咁上下高，佢唔系嘅，佢唔系变身，就连今日换衫嘅啫，咁我就忍术换衫，但系换衫，咁跟住最特别就个头盔咧，就真系好似电单车头盔咁，系前面嗰个系罩嚟嘅，一揭揭都见到个人面嘅。 系， 一直可以揭向上揭嘅。咁啊，同埋咧，嗰个玻璃，即系佢玻璃当然系即系茶色睇唔到噶啦。咁啊，上面嘅特征就咧，每个上面有个额头有一嚿嘢。咁火咪好似火咯，有火嘅形咁，即系好似几支辣椒咁样吓。即系个土咁样有嚿石咁咯，咁样个形状咁咯。咁我觉得佢呢、這个新嘅呢个咁嘅宇宙战队，其实有少少攞翻呢个咁嘅嘢去做佢嗰个头盔造型嘅。咁所以佢就冇咁，佢就唔系揭得起啦。但系即系意思。佢係個頭盔係會唔同樣嘅每一個個凸起啲嘢，就唔好似以前啲戰隊咧，就個其實差唔多嘅啫嘛，佢少少唔同就算噶啦。咁呢個咧就誇張啲嘅，凸起有舊嘢嘅。咁我覺得呢個有少少係攞翻呢個呢支 chapter 都唔頂。咁同埋佢人多啊嘛，人多呢下都係啊，不過佢呢度更加多啦當然。咁係啦，即係一開波已經即係好搭友，呢、這個就九人中啊，從一開始已經。咁啊，另外有機會咧係超星神嘅影子嚟嘅，有啲咁都係超星神，唔係啊咩噶啦，東影嘅啊，咁但係冇所謂啦，橋又唔係抄嘅，咁唔出奇，好多人都話有啲感覺上會唔會係有啲超星神嗰樣嘢咧，咁嚇即係有做嘅、香港有做嘅超星神同超星男隊啊嘛， 係 佢嗰個就係三人一組，跟住又跟住有機人咁噶嘛，即係每組有機人咁樣嘅。 系你讲起机械人，佢今次呢个嗰只机械人好核突，我唔知系咪因为佢未系大合体啊，啲全部都手短脚短。 哦，暂时系啦，系咯，暂时系啦，系咯。咁啊，可能未齐人啦，到时再齐人啲先。 系。 系啦，咁啊 ，OK， 就系咁啦，就有个咁嘅东西，咁啊，迟啲就会同大家，即系好似系咪又系二月定咩？ 系啦。 系，哦，佢话咩亦做咩天宫旅行者啊？ 哦，OK， 唔系旅行团嚟噶呢个，天宫旅游啊， 就系九宫恋者啊， 唔 食九公天九公真人啊，正九公。咁唔知啊，係啦，暫時就係咁多。咁對佢仲有人加入嘅，通常都係啦，唔會一開即係唔會話得咁多嘅。咁睇下點啦。咁啊嗱，咁大家話咧冇乜期望，咁但係其實都好過之前啦。咁唔係詹加律先啦，佢都今次有啲新 組合，有啲新嘢， 新組合㗎嘛，係啦，好過次都係五刀咁，即係好悶咯。咁今次呢個就可能用咗啲第二啲，即係啲第二啲特徵就套落去新嘅呢條線裏，咁到時睇啦。咁我又覺得冇話唔好嘅，係咯，好睇下點。咁啊，好，仲有，我咁想講啲小英啦，講講佢係咪話嚟緊出過套卡係嘛？ 哦，係，呢個使唔使騰落去呢個講玩具嗰陣時先講啊？ 哦，你仲有 第二日講啊？ 有冇第二啲嘢講？ 仲有雷神嗰個新圖囉。 喔、哦、一幅圖嚟嘅啫嘛。 係。 見到佢同必然合衣呢對啲甲著下咁啦。咁但 係 雷神嗰個頭盔就真係核突咗少少。 係囉。 你話佢成個柯柏文咁 嘛。係啊。兩塊直咁樣向上又唔係對翼嚟。 唔係翼即係佢扮翼囉。係囉。 係。好好同埋好好科技感嘅嗰啲甲。佢嗰啲係 喎， 殼嗰啲就 機械人㗎嘛，大佬 普通係 咁啊，殼嗰個就都有頭盔㗎喎， 係 有條 佢嗰個係鬥士甲咁囉， 鬥士甲冇錯。咁但係都係好似有個噴頭咁㗎囉，上面個羅馬噴頭咁樣嘅頭盔係啦，咁啊係喎，雷神嗰個真係太似柯柏文啊，真係嗰個真係。 不過呢個都係美術圖嚟嘅啫，應該唔係真嘅。 咁啊係，嗰個樣都唔係啊，邊個嚟嘅？係咯，個樣徐錦江都唔似。 係啊。 跟住佢嗰兩把刀又好怪喎，啲樣好似怪光咁，有啲咁。 係啊係啊，個形啊似嗰啲斯巴達嗰隻刀嘅。 係。 咁但係佢嗰啲紋就 唔係佢直情係好似唔係透明定咩咁嘅，好怪嘅個質感。 係咯， 唔知咩咁啊，都係幅圖嚟嘅，到時睇實質點咯。係咯，話唔好搞成咁，好肉酸嘅啫。 係啊， 柯柏文頭嘅雷神啫。好，有冇？唔係嗰個孤島壽夫嗰個 game 嗰個咩鬼嚟㗎？嗰、那個使唔使講下？ 哦，嗰個我真係唔熟喎。 係咯，我都唔知佢做乜喎，有條鬼佬咁。隻眼流曬屎出嚟咁樣，我做咩鬼嘢嘅？死亡之 盤 咯，叫做嚇。 真係唔知係乜。 係咯。 佢呢只佢嘅新 game 嚟咯，就 啲係孖 game 啊嘛，咁但係唔知 係咯， 唔知佢想表達乜嘢啫，係咯。 即係似乎就係一個雖應該都係現代世界咁，但係就打啲怪獸有骷髏骨咁，應該可能係。咁啊，有個肥佬揸住隻揸住個唔知咩啦，有啲似呢個咩 Eva 入面咧，定司令攞住個咩阿當胚胎咁樣個樣。 佢真係個 B B 嚟喎，裏面 係啊係啊，但係入面又真係個 B B 啊。 跟住成日個水面就浮住個咁嘅死人爛公仔咧，跟嗰啲。 係啊，即係爛嘅 B B 公仔。 公仔咁啊，就係隻眼一隻彈下彈下咁想擘開咁啊，好核突嘅。 系啊， 跟住有幾條咁嘅軍佬咁，做乜隻眼流啲黑色嘢出嚟咁樣？唔知做乜？ 佢原本係軍佬嚟嘅嗰幾個，但係之後咧就變咗好似骷髏兵咁樣，即係就係借個樣啊。 好怪，得一個怪字咯，我哋覺得。 係咯係咯，未知係咩啦，我就 正咩仲做乜？即係唔知做乜就係正啊！我唔知做乜係差係嘛，大佬。咪成連佢想表達乜嘢都唔知啊！即係你鬼咪鬼咩咩咯，恐怖唔係一定唔知佢做乜啊！ 咁可能有跟開嗰啲知啦， 跟開人知唔係喎，好似冇人知喎。嗰啲吹啫嘛，吹同知係兩樣嘢嚟嘅。吹啫嘛，係咪啫？係咪咁啫？嚇，唔係咯。OK，anyway， 大家上去睇下群組有啊。 係。 係啦。 咁呢仲有冇新嘢呢啊，仲有新影就話將會上呢個藍娘呀，應該係。劇場版，但其實依家就日本嗰邊做緊㗎，佢係11月26號上嘅，日本係。 喂，咁好新喎。 係啊。 係囉，咁好新喎。 咁我已經有 friend 係喺嗰邊睇咗㗎啦，不過就未有嗰、那個嚇。 哦，咁你問佢啊？ 係啊，未有報告。 之後問佢，係咯。其實佢 review 好多嘢嘅，咁你咁啦，阿死亡筆記都有台灣電影人睇咗啊。 哦，係啊，係啊。 啊，好差啊，講到大佬，係啊，不過今日 插爆啊， 唔講住啦，係嘛？爆曬鐘啊！ 唔講住啊，唔講住啊，等佢插得多上先。 成個個網太多資料啊，咪有冇其他嘢要講啊？其實呢啲咩？好多嘅，係咯，上次嗰啲咁嘅咩，有啲咁嘅裝甲車運嚟香港，背後都原來有巨大嘅陰謀啊！ 係， 嗰啲講唔講唔講啊？揾 唔講啊？ 下個禮拜先啦，下個禮拜都冇咩題目係嘛？就同大家講下咩係人造島，哇！犀利啊！真人實驗者啊，大佬， 係， 竟然由中國實驗啊，厲害厲害啊！ 係，嗰啲咁啊好啊，講埋最後嘅一單新聞啦，台場高達啊，幾差噶？ 忘記咗添，係啦。台上高達是怎樣？ 咁就啊中出啊台上高達。 係啦，咩最終出咩出展啊？ 係。 仲要 last shooting 喎，都幾鬼核突個名嘅真係。即係你嗰幾個字加埋好核突，又中出又 last shooting。本來 last shooting 就係佢打照號個頭嗰下啊嘛。 係。 咁但你把呢一個情景一講，變咗第二啲嘢啦，即係聯想起。 係啊。 咁啊，最後一 shot 嚇嗰個做乜？咁大家快啲睇啊！好似唔知咩下年嘅樣，四月定二月啊？ 三月五號啊。 三月 ，OK， 就拉屎啦。 係啦。 要睇 翻。咁就另外入面嗰間Tokyo Gundam 乜鬼鬼啊？唔識讀嗰個。 邊度？ 佢商場入面嗰間高賣高達嘢嗰間嘢就會喺四月五號停業。 哦，係啊。即大家以為呢個可以永久擺，其實一早講都唔係啊！即大家擺得咁耐，以為係啊，咁好似都擺咗好幾年啦。呢、這個高達咁啊， 其實都當咗佢係日本嘅自由神像咁啊。 咁啊係啊，好多人都會睇睇㗎。咁啊都冇啦。咁啊最後機會啦。咁啊未睇或者再想見多佢一面嘅朋友，就真係要再去啦。因為有啲人就話：，唔會嘅，又搬咗第度啫。啊，同大家講未必喎。因為呢嚟緊有新嘅 project， 係 即當然有機會會再剪啦，但有機會都唔剪嘅都唔奇啊，所以大家唔好咁老定。因為嚟緊有安倍晉三啊，而家日本鬧緊啊，好多人 OK， 因為動用呢個公帑800億 yen 喎 ，what？ 係 800億 yen 做咩啊？就係整呢個高達步行計劃。 嗯， 哇鬧到啊！嗱呢個新聞嚟噶，係近排嘅啫。好多人都鬧緊，即係話，即係當然你搞個高達呢個公仔咩 OK 嘅，即係 Bandai 俾錢咪 OK 咯，大佬。 係啊， 我竟然話咩話抌800億 yen落去搞，咁唔通個高達真係識喐識，係咪打得嘅先？ 咪啲人咪話咩？不如整部真嘢好過啦，咁樣攞啲錢去。 係咯，係咪真係有雷射槍咁去打爆啲係嘛？南海嗰啲咧係咪？即係打嗰啲島係嘛？是吧咁啱喎，咁到時大陸嗰啲軍事網呢真係影嗰隻喐得嘅高達。 係呀係呀。 冇啊真係啊日本。 冇報錯啦咁就係真嘅。 真係有高達啦。咁800億 yen 喎，睇下應該最好隻真啊。 咁嗰啲天香一號啊或者天香二號咁要出嚟幫呢個中國仔啊。 即高達步行計劃唔使800億係嘛，步行計劃嗰啲係啲好似嗰啲法國呢咪有啲巨型木偶啊，即係嗰啲即係唔知用咩動力㗎嗰啲，唔知用氣壓定咩有行嘅大蜘蛛啊咁樣嘅。 係。 係囉、啊。有個羅莉喺度會屙尿嗰啲，咪我見過一次嗰個好得人驚，行下屙尿。 係呀係 呀。嗰個 啤到啲人濕曬。 嗰個羅莉好巨型㗎喎，係呀幾層樓高喎。咁其實我諗佢如果就咁識行整返嗰種咁嘅木偶，但係佢個皮係整高達咁就得囉，咁樣整800億 yen。喂800億 yen咪真係會喐啊大佬。即係佢自己會喐啊意思。 係。 咁如果唔係冇意思喎，咁而家鬧佢幾犀利嘅。我唔知鬼做乜鬼嘢安倍晉三。咁佢又話係咩 ?2019 年嘛。咁但係又啱啱又過咗呢個東京奧運喎，咁到底成件事有咩關係嘅呢咁樣。 係囉。 又唔知呀。即都係佢就話都係純粹坐旅遊，咁如果坐旅遊唔使整800億 yen整個高達出嚟係咪？ 係啦。 咁所以有啲奇怪嘅成件事係啦。咁 係啦，咁呢隻台上高達仲有冇機會見面？咁都仲有好幾年，始終咁啊，可能都仲有機會見翻呢隻先嘅，係咯，咁啊睇下啦。定係佢索性將呢隻攞去大修變成識改識喐嗰只啊？ 即係變咗 RX-183 啊！ 但係我唔知佢啦，都係冚翻呢個殼上嘅啫，只個框唔用得翻嘅。 啊，用小計都係用翻殼嘅啫。 唔係，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咗，好少呢隻嘢係叫做 RG1:1 㗎嘛。即係佢當係模型嚟㗎，有啲就係。 哦，原來咁， 係。係啊。anyway， 咁大家真係未睇過啫，或者好想再去即係過 啲睇。係快啲去啦，真係。 因為之後呢，就好多人都話，我、哦、以後唔使去台上囉，冇咗佢咁啊，有啲咁講。 係。 亦都唔係嘅，台上好多其他嘢睇嘅。 大江湖溫泉都係，我覺得都算係景點之一嚟嘅。 咁你本身你成日要去睇展覽嗰個壁揮都喺嗰度嘅啫。 係。 都有好多嘢睇嘅，其實係，又唔係淨係得高達嘅，係啦。咁啊，係咯，呢個消息真係有啲即係冇諗到，突然間咁樣。係 咯。 嗯。係，真係以為會比較長存喺嗰度嘅一隻嘢，但係竟然突然間話要拜拜。好嘅，好，咁大家。花緊時間啦，再探多佢啲嘢啦。咁嚟緊有新年，有好多啊聖誕咁啊 ，OK， 相信好多人湧去，係 係 係。不過好似聽講話，咪少咗人去啊，其實 哦，咁一定㗎啦，你都擺咗喺度咁耐，咁依家佢話拆，咁咪又谷翻起，咁咪啲人又去翻。 你話唔拆啦？ 係啊，係多人嚟咗啊，唔使拆啦。 佢呃你啊，嗰啲日日都話自己最後一天嗰啲咧。穩定嘅標下拆啫，你又信喎？係 啊， 咁樣。OK， 可能啲廣告嚟嘅啫，可能我喺華拆啲人啲傻佬又嚟啊，因為好地擺喺度，你唔睇啊，係要講話拆先嚟嘅，真係抵。 係啊， 係啊，係啊，我都你啲中國人就學翻嚟啫呢啲啊。喂，咁嗰行咧真係 X 咪唔翻港㗎啦，真係係嘛？ X 又冇乜特別啊，其實就。 因為我哋係之前有講過㗎啦，係咪啊？ 係，哦， 我哋咪係咪啊？我哋嗰集係咪八月啊？係嘛？ 哇，咁耐啊！ 係啊， 咁啊講兩句咯。 喂，就講兩句啊！咁你有咩想講？我冇嘢。 冇乜啊，其實係佢叫咗超人 X 嚟香港，即係個皮套演員。係。皮套啦，唔知啊，佢個演員係咪啦？就喺度遊街啊嘛。 嚇！喂，咁係皮套演員，係冇錯。索住皮套嗰個就皮套演員㗎啦嘛。 係。 你唔使理佢裏面個邊個嚟㗎。 係。 任何人都得，相信係香港人啦。分分鐘係嗰啲 cosplay 嗰啲啦。 哦，唔出奇嘅。 咁佢件衫就好靚嘅，係啦，我唔知佢係 cosplay 定 official 啦，咁係啦。但係好靚嘅，件衫就好靚嘅。不過呢，可惜就冇乜人認識呢個含緊真人 X 㗎喎，香港原來。 係啊。 咁所以呢，佢哋仲係不斷喺度用呢隻銀河唯一的秘密啊！超人迪加只歌又系咁 声 套戏，好怪成件事。OK， 啊揾到啦，真系8月13日啊，系啊嗰一集啊， 系 就讲呢个厮杀列车啊，吹梦巨人同自导行者嗰集，你揾翻嗰集啦。 系 讲过嗰个咸蛋超人 X 啊，来到我们的超人咁嘅嗰个 title 系，咁当然呢个同佢一正式译名有啲唔同嘅。 佢话依家其实都出埋碟啦，系嘛？你话套嘢。 一早嗰時都出咗啦，唔係邊度睇到？ 嗰時就已經出咗啦， 唔係點睇到啊？係咯，咁不過而家就配咗音㗎啦，當然佢嗰個 動 畫版 OK， 咁所以好奇怪地，突然間又咁樣咁啊！不過即係咁，我哋都覺得好咁，即係超人應該有得做嘅，但係咪好似好耐冇做超人嘅電影版㗎啦？其實已經即係意思戲院啦，係咪啊？ 電影版啊？ 係， 咁你話電影版可能都有嘅。做下咁嘅， 即係我記得身影通常都係做蒙面超人啊嗰啲嘅啫嘛。 係咯係 咯。啊，佢而家叫咩？超人 X 大電影，我們的超人來了，係有個名。 係。 咁咧，唔係咁有興趣咪去睇下咯。我又覺得有冇所謂嘅，不過 係同埋佢今次唔係啊身影做發行嘅。 唔係，頭先我哋 係啦， 不打講咗啦。 哦，不打講咗 ，OK。 阿超藥員嚟嗰邊㗎嘛。 係啊係 啊。所以佢哋而家洗底啊嘛，而家。之前含嘢多係啊，咁而家做翻啲即係乾淨啲小朋友啲咁啦，咁啊真係要洗洗底嘅真係。 係。 咁啊 ，anyway， 咁啊，唔知啊，咁我啊有又好啊冇，不過係咪真係咁好睇咧？呢套我自己就麻麻地嘅。即呢一集啊，意思我冇話 over all 超人啲電影啊 ，over all 超人電影 OK， 但係呢一集麻麻地嘅咯，嗯 ，OK， 咁睇下大家有冇興趣啊，係咯，故事請聽翻呢個八月十三號嗰集，我哋講曬成個故仔出嚟嘅，係啊，咁啊，滾滾地嘅論故事，係。 咁就係囉，車喇嗰啲新片嗰啲就係咁多先啦，我就。 好嘅，好，仲有 冇？咁跳落去講玩具。 好啊，講喇，過曬鐘㗎喇。 嗯嗯嗯。係。咁有呢個小英又出新卡啦。 係。佢呢隻卡反而唔係我哋平時見開嗰隻嚟嘅。係啦。 係啦，佢平時見開嗰隻通常就係古羅卡嚟嘅。 是啦，即是你說個主要分別是個顏色，是吧？ 是啦，其實入面個公仔就應該唔係大，即係冇乜大變嘅，就主要係隻色就變咗粉紅色咁啦。以前就主要係暗紅色加黃色，或者係金地㗎嘛。咁佢呢隻就粉紅加黃黃地㗎嘛。 個盒呢？個盒 有冇？個盒都係轉咗色啦。 色哦 ,ok,ok,ok。 係啦。 轉咗色嘅。啊！我又唔係好記得，好似差唔多咁印象中。 咁同埋即係呢 set 嘅卡就其實唔係咁多人，即係冇咁鍾意啦，應該話係，即係因為佢太女仔啊，即係啲男仔唔係太鍾意。 哦，咁樣。 係啊。 啊，即係有男仔買㗎？ 我都有一 set 睇到嘅。 即係舊嗰只。 係啦。不過就佢依家新出呢批呢直情可以對應埋嗰條鎖匙係會發聲嘅添。 識發光啫好似。 啊條鎖匙識發光係 啦。係呀咁就係條鎖匙唔到啲卡咩大佬。 係。 條鎖匙呢就做返嗰個有粒星咁一個環咁一兩翼嗰個即係佢即係叫第二段故事嗰、那個即係其實佢嗰啲魔法像咁樣。 係啦係啦。 咁啊，幾靚嘅，咁講真又係咯。咁啊，有五三隻，咁啊，咁啊四隻噶啦，係啦。咁啊，呢個伴隨住，因為嚟緊嗰個小英嗰個新嗰個作品而出翻嘅，我覺得係。 係啊。咁啊，小英個新作就應該都，佢個故事又話佢咩升上初中咁啊，即係本身以前小學咁啊升上初中啦，之後就。话发梦有神秘人咁之后，佢醒翻就发觉啲卡就变晒喺度透明啊。 系 系。 佢唔系梦。 咁就系咯系咯。 系咯。 咁之后就话又要再去捉翻啲卡点样咁就变成新嘅梦之卡啦。 系啦。咁啊大过咗啦，咁啊点咧？ 系啊。 唔再萝莉咁，仲吸唔吸引咧？咁啊唔知系啦。未睇到任何嘢我嚟噶，咁啊见佢。畫出嚟嗰個真係未見到卡通係點嘅，咁我諗做曬校服㗎啦，今次係嘛？ 嗯。 不過佢以前都有校服著嘅，咁就去小學都。 係。 係咯。咁啊。 咪變咗做佢阿哥，應該係升咗去係咯，佢阿哥嗰間學校嗰啲校服。 係嘛 ？OK。係 啊。 係啦，咁啊睇下點啦，咁啊當然應該會有新角色嘅，係咯。 嗯。 嗯，好啦，咁到時睇下點啦，咁啊睇下仲有冇呢個魅力啦，因為都幾耐嘅啦，我懷疑啲人都唔知咩小英啊，會唔會啊？ 如果你話啲新一批即係90後嗰啲咁唔知好正常。 係咪 ?Matrix 都話唔知係咩喎。係囉。咁小英應該唔識㗎啦。咁啊 ,anyway 啦咁啊睇下會唔會帶得返起啦。通常即係做啲舊 fans 多嘅通常呢啲係。係。 睇 下點啊。咁如果畫得靚或者都 OK 嘅，因為以前小英畫得好靚嘅真 係。係。 唔係最特別 嘅 每次變身都唔同衫喎。 是啊是啊。 啊呢下嘢好嘢喎真係。即係你以前就係一變身嗰下就重播片段㗎嘛人哋其他啲變身少女。 是、啊。 佢返係每次嗰段係真畫。呢下就先犀利。咁啊唔知道今集會唔會成計啦係啦。ok, 應該都會嘅。 嗯。 好啦咁呢個大家有興趣就睇啦小英。咁另外啊嗰啲初號機頭大家記得上次啦係咪講到過去掃貨係正撲街咁樣。好啦嚟緊仲有。會再出成二號機頭咁，嘩大哥個樣衰到呢竟然 係有命 二號機變成獸化嗰陣嗰個狀態嚟喎，嘩呢、這個頭 合唔合得翻埋啊？口有人問。咁就啲人話應該得啊，唔得咁咪玩咩啫？係咪先咁？咁 嚇合得翻埋，佢仲有條脷喎。 佢仲有牙添，咁唔通佢就咁樣咁樣，哇咁樣咁啊做爆谷啊？唔知啊，爆谷桶啊嘛。咁啊，我唔好中意呢個樣。 唉，我就唔會買啦。啊，如果係出 以前啊，即係嗰個遙機係擘開咧，有四隻眼喺入邊嗰個樣啊。 係。即原本嗰四個燈就其實唔係真係眼嚟嘅，係佢呢個中間嗰個位嗰度再擘開四隻，即係好似 Eva 初號機嗰隻眼咁樣。 係啊，好似 Eva 初號機咁樣。咁佢係唔會擘開個嘴嘅嗰個狀態，就係打眼開眼都唔係開嘴。 我懷疑二號機冇嘴添啊，係嗰個。 哦唔係，有嘅有嘅。哦嗰個嗰個人就冇啦，但係即係你佢爆咗面有咩有嘴嘅？但係即係意思即係舊設佢就唔係爆嘴咯， 係咯， 係爆眼嘅。因為我鍾意嗰個多啲喎，但係 勁好多嗰、那個。 呢個係劇場版嘅，冇辦法啦，係咯。但係有人就問會唔會出零號機咁？零號機係咪冇頭啊？其實出咗。 即係冇頭版本。 唔係有，佢咪另外俾個膠袋透明膠袋包住個炮谷俾你咯，呢個咪零號機咯。冇頭啊嘛，咁啊俾咩冇係冇頭。 係。 得啦，其實係咯。咁啊唔知啊，大家有興趣就炒埋呢部啊，二號機係啦。唔係，即係就咁睇幅相唔得，到時睇下佢真係有啲實在啲嘅相再講啦，或者又唔係咁差嘅。而家見嗰而家幅相真係肉酸咗少少嘅。咪大家記得佢嗰啲獸化嗰陣咧，嗰啲牙係一支支，佢唔係尖牙，係一條條噶。 係啊，同埋係彎嘅，正式嚟講就係。 好鬼核突㗎。係 啊係啊，但係佢依度就直不甩咁一支支，即係咧其實似鱷魚牙醫啊，有玩過嗰只。 啊！哦。啊！但係嗰只鱷魚嗰只係啲牙係人牙嚟咯，人嗱嗰、那個 game 嗰個啊。 哦，係啊，係啊，係、啊。 唔係呢啲牙，係咯。 唔係。不過有人咩啊嘛，魔改咗，然之後上面即係吸落嚟嗰啲咧，係金釘啊。 嚇！唔係啩？ 係。好恐怖啊！ 點玩啊，大佬？好。好，仲有冇？ 啊！呢、這個就係咁多啊。 有冇？ 冇啦，我就系啊，啲料又全部讲晒啦。 好多都讲唔晒啊，马仔唔喺度，如果唔可以讲下嗰个咩模型展里边嗰啲，系 咯。系，留翻下个礼拜 啦。唔讲系，都冇戏，过晒钟啦。有冇其他？有其他新闻补充有冇？ 冇啦。 冇啊。咩你的名字嗰个有冇讲到啊？话咩过咗日本啊？ 系。阿不丹冇讲咩？ 有冇啊？哦，佢就话香港啫。 哦。 系咯，日本喎、啊。日本過咗呢個咩啊？ 幽靈公主啊！ 嚇，過幽靈公主啊！哇，係， 係啊， 即唔止係呢個仙與仙尋啊！ 係， 哇，係咁樣，咁係咪又係啲 fans 不斷睇完再睇，睇幾下次啊？ 嗯，我諗日本可能好少少嘅，會多少少其他人嘅，我諗多少少啦。 嗱，咁我有啲朋友啊，終於走咗去睇，咁啊點解？佢話我冇啊，咁啊光明頂啊，陶傑又講啦。咁啊，見到啲新聞又話佢乜嘢啊嘛，話呢套戲其實係軍國主義復辟啊嘛，咁佢睇咗啲咁嘅新聞去睇喎，反而佢唔係話睇咗啲影評話好睇啊嗰啲喎， 係 你話賴唔賴嘢？ 唉， 咁同埋點解會話係竟然話係軍國主義呢啲真係都幾好笑啊！嗰個即係奇聞啊嘛，啲人話係。係。係啦，咁啊， 我唔知點解會咁都拉到間。 系嘛？系咯，即系咁都拉到奸我。咁你纯粹系因为神有神道教咁啊，系啊，佢有。不过佢话神道教咧就系呢个军国主义，咁你带起啦。咁你日本乜嘢都基于神道教噶啦。咁你咁样楞上去咁，唉，咁点啊？咁希特拉就系同雷神有关啦。你咁讲系嘛？咁雷神又同香港嗰个机场嗰个雷神系统有关啦，系咪？系咪 啊？ 即系咁样楞，乜都有关啊，系。OK， 喂 ，anyway， 咁但系你又呃到啲人入場咁就算啦，系咪？但系咁样而入場唔系好事啊，即系想讲嘅话。 系咯。 系啊，你唔系话因为吓呢套听讲几好睇喎？唔系嘅，即系纯粹因为新闻多啊，最负面新闻多先好笑。 系。 咁点解会睇到个负面新闻都要入場？咪真系好奇怪咯，就 系。系啊。 所以纯粹有话题性就得噶啦，而家香港就系咁啦，唔使好嘅，系啦，即系丑闻仲好啊。 唔係你反而就咁話正，可能會吸引唔到佢啊。 係啊。 係啊，所以唉，真係唔知咩事。好，呢個純粹補補嘅啫，係啦。嗱，唔好唔好再擺佢啲嗰啲片喺畫頭啦，我唔擺啦，我哋以後 OK。 啊，我哋以後都唔擺啦。 唉，費事啊，幫人做宣 傳。以前都 ban 我哋片。 啊，幫佢做宣傳仲咁樣，係嘛？唉，算數，唔幫佢做，係啦，係望佢撲街，係。好啦，咁啊，仲冇冇啦，冇啦，係嘛？好， 係講講翻先，唔係你的名字撲街啊，係東部啊。系，次次都系东宝啲片拉嘢。 理得佢啊，即系你的名字系东宝嘅。 系。 好，咁好，咁下礼拜咩做？就系咁咩鬼？ 啊，个礼拜。 鬼魔童吓。 系。 系嘛？即系嗰个啊，嗰个啦，之前话咩用 心理学啊？ 心理学啊， 捉鬼。 睇下可唔可以解破呢个嘅。即係鬼上身咁嘅，咁啊唔知咁呢個應該係咪唯一比較係即係特別啲題材啦？雖然唔係咁，你都係科幻嘅，咁佢呢個係用科學噶嘛？我唔理你真係有鬼啊，到時 OK， 但係佢唔係話揾個道士嘅啫嘛，係咪咧？即係用心理學角度睇可唔可以解釋呢樣嘢咧？咁 係 好，有冇下個？ 佢講啊，話有少年戲賽下咯，呢、這個十月八大都未見有戲院即係話會有預售嘅。 係。唉，算啦，呢度不斷褪，大佬又復活節又聖誕， 理佢啦，係 唔理佢啦，唔理佢啦。唔係呢度睇下都幾得意嘅，其實又係咯。不過有一睇先講，我諗啲人都唔係睇到唔冇咗癮嘅，等到係。 嗯，佢有套叫咩《耶路撒冷的女兒》喎。 係 Natalie Portman 噶嘛，佢仲自己仲係導演啊。 哇，咁勁！ 係啊，犀利。 係喎、 啊，未睇過。 係啊，呢套都係十月八上嘅。 哦，咁佢係猶太人嚟㗎嘛 ，Blake Foreman 本身。 係， 哦。係啊，咁我應該好嘢㗎喺度，不過都唔係科幻片喎就。 嗯。 係啊，好。 咁啊，之後就一星夢動物園啊，跳到下個禮拜咯。 係嘛？哦。 係啊。 去到幾時？去到十二月。 22啊。 22啦 ，OK， 好。 喂，点解啲时间咁乱？哦，佢跟个优先场嗰个时间，系、 啊、 我一知啦。 有啲优先场啊，所以 系啊 系啊，唔好理佢。系， 反而系合到一号啊，应该系15号啊。 系啦， 系啦， 再跳多礼拜应该要合到一号沙窝啊，呢、這个系咯。 系啊， 嗰个礼拜好似仲有套咩戏？ 死亡笔记啊，系都系同一个礼拜。 嗰、 哦、 个礼拜，好，好。 系啊， 系，不如睇下个礼拜再讲死亡笔记啦。 嗯， 好。 仲有魔术奇缘啊！ 魔术奇缘系点样 咧？系啊，咁呢个就十，睇先，哦，不过呢个都系17号优先演啦。 嗯。 咁啊，再之后咧就太空潜航者系啦，不过呢个就再下一个礼拜啦。 几月几号？ 12月22嘅。 系啦，即系阿沙罗同阿Jennifer Lawrence 嗰度， 系啊， 即系我哋话好似铁达尼咁嗰度，太空铁达尼， 太空铁达尼， 系啊，不得两周有醒咗，点佢有咩秘密咧？咁系啦，咁啊都几有趣，我都好想睇下。 仲有呢个妖怪手表大电影二啊，咩炎、 哦、 炎魔大王与五个故事喵， 系，哇，日本好劲喎，佢个票房。 系、 哦，当年。 不过其实依家妖怪手表都比 Pokemon Go 嗰个搞到嘅系争咗啲噶啦。 系嘛？哦， 系、 okay、 啊。 好啦，12月22啊，最紧要就系有刺客胶条啊。 系，冇错。 系啊，即系两套，真系好衰啊！一系就执埋到啊， 系。系咯，啲劲片黐埋一齐。 鬼烦。 咁我谂《死亡笔记》都死啊，应该会。 哦，冇咪如佢所愿啦，《死亡笔记》死亡同埋唔会记得佢啊嘛，笔记啊。真係好差大佬，我聽到日本都麻麻地啊。 如果嗰啲影評係真嘅話，咁真係大鑊啊。 咪到時睇下啦，係咯。咁其實係啦，做到 Will Smith 嘅呢個12月22啦，度叫做最美麗的安排。咁你以為文㗎？當然係，但佢奇怪就係，竟然嗰啲死神啊，所有嗰啲神士都會變成人咁喺佢面前同佢接觸。 係。 好得意嘅一個故仔嚟嘅，即其實唔係正常嘅，唔正常嘅。fantasy， 不過佢人化咁嘅啫，佢又唔係怪樣嘅，佢個天神咁，但係話我哋係死神咁，係咁咯。 咁你打睇下呢套，我又反而幾有興趣喎，都好過睇下 Will Smith 做即係佢之前嗰啲角色先啦。 唉，冇啦。 佢呢套都係做老豆喎。即係好似又係個女咁㗎，好似係咪唔知係死咗個女人定咩？唔記得咗啦，係啦。即係又係有少少延續翻呢個自殺特工啊。 係。 但呢個就正常嘅 ，OK， 正常啲嘅。 係。 係啦。咁即係好多遇到咗人生嘅即係悲喜啊，咁但係其實原來後面係有目的嘅，有原因嘅。係。係咯。同埋佢話唔係人都有機會可以直接同呢啲神去傾偈嘅嘛。 嗯， 到時睇啊，到時做 ，OK。咁你特別29啦，長城啦，麥迪文 係 啦，我有期待啊，好多人話唔使睇，但係我有期待嘅 ，OK。 我覺得 OK 嘅應該， 係我 即係只不過呢、這個，即係其實佢入面好多嘢都應該係即係好西片咁嘅 feel 嘅。 我其實大家可能就睇咗嗰個大陸 promo 唔中意，因為佢咁樣講國語同埋搞到好老土啊。但係你睇翻佢正式嘅話頭唔老土嘅。咁到時睇下點啦，係咯，咁可能佢大陸要食翻大陸嗰個 feel 嘅，嗰個 feel 就 sell 到嘅，咁我哋咪睇翻西片嗰個咪得咯，係咪先？我諗香港做都係講英文嘅，應該，我估啊，我估佢講翻英文嘅應該。 希望係啦，千祈唔好講普通話啫。 唔係你反而講翻英文，你當睇 fantasy 啫嘛，咁你全世界都有啲係。 我當睇西片。 中國 fashion 啊，咁壓你嗰啲二世界都有嘅，好係正㗎，可以係咯。到時睇下點啦，係咯。 嗯。 好，咁仲有冇？咁啊，可以去到一月噶啦。 同期啊，仲有一套《擺渡人》啊。 《擺渡人》系。 啊，梁朝偉、金城武、陳奕迅啊。 系咩戲？ 楊冪。 咩戲？ 不過就似乎係普通戲嚟嘅啫。 但王家衞啊，大佬。 係啊，係啊。 犀利喎！王家衞就唔係普通戲啊，變咗。好，睇咩料？好啦，咁呢個半碟同盟呢就要1月5號先做嘅。 啊，仲有留一套咩節翼天使首部曲啊，魔咒之吻啊。 喔、哦、10月29,呢套真係唔識，真係唔識咩啦。 係啦。咁我到時睇啦。 係啦，我諗愛情片嚟嘅啫。 係啦。 係睇個自愛情片。 係。真係唔出奇。 咁1月5號啦，半碟同盟。 係。 咁就好啦，天殺二降1月12日，即係我之前講 Arrival 啊。咁呢個 Triple X 啊。3X 反恐怖族就重火力回歸是1月19今次有甄子丹有 Tony Jaa 是 是啦咁好多嘅等冇啲重要啲呢跳出去啦 生化危機囉 跟住1月26啦係啦要科學啲就係啦咁 Lego 蝙蝠俠啦又月9號啦 呢、這個要睇呀、啊、其實 跟住殺神 John Wick 竟然有第二集啦都係月9喎、啊、嘩殺神 係 冚蝙蝠俠喎竟然不過蝙蝠俠是搞笑的 Lego 版 但是好多人喜歡看這個多一 點、欸、是不是漏了個鐵道飛虎、啊、 鐵道飛虎是什麼來的 1月26、欸、你說成龍那套呢、 哦啊、好像是好像是 是啊 因為我現在看另一個版見到那個、啊、 哦 OK 啊同一個禮拜就有一套魔海奇緣、啊、 是什麼來的呢 這套是不是都是啲迪士尼動畫嚟， 我真係唔識。 我唔記得迪士尼定 Pixar 咧，邊間咧？ 嗱，反而咧2月16有套叫《藥到命除》喎。 係呢套。 哇！呢套反而要睇喎，因為個畫頭相當鬼 嘅。係啊。 係啊。有冇叫咩話？叫做啊，唔知唔記得咗英文名原本叫咩？係咯、啊。 嗯，記得咗。 啊 ，Cure for Wellness 啊，即係好似係講啲舊啲時代，好似啲精神病院咁嘅。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啊？我覺得幾 OK， 因為嗰啲好怪嘅啲感覺係。 係。好。有二月二有個魔獸戰車啊。 哦 ，Monster Truck。 係。 係。 啊，提一提，仲有一套叫《NASA 無名英雄》啊，都係二月二啊。 但係嗰套好似係咪搞笑啊？幾個黑婆嗰啲咁喺度。 其實應該唔。唔係佢有少少搞笑啦都但係我諗都正經嘅。 喂咩喔我以為笑 嘅。佢就講話呢一班女人即係雖然 NASA 咁樣咁大件事又好似以下即係前面嗰啲人嘅、啊、就英雄咁啦但係呢一班女人對話都幫咗 NASA 好多啦。 後面嘅人就係講好英雄 ,ok。咁佢哋負責咩茶水同樹木二科嗰啲嘢。 是啊是啊 可能真的是的不是說笑但其實都很重要的。好狼人那就叫 勞根喎，怎叫做佢冇話狼人外傳，冇話狼人最終章，咁怎叫做勞根？即係佢自問啊，嗰個名怎叫 Logan 勞根咁？咁啊三月二啦，咁啊金剛唔係無線嗰個啊 ，OK， 青剛 係青剛， 青剛就呢個骷髏島就三月九啦。你睇下年咧，好似分布得比較均勻啲嗰啲科幻片。咁三月十六有呢個美女與野獸，即係妙麗版。咁三月廿三有呢、這個亞瑟王啊，但呢個亞瑟王係新喎，即係怪喎啲嘢，比以前怪好多喎。 係唔係西巴？ 唔係酷，係男人嚟嘅呢亞瑟王。但係啲人著啲怪嘅甲㗎，唔係正常嗰啲中古嗰啲，係真係好魔法㗎，係啊。咁 Power Ranger 睇喎 ，Power Ranger 就三月廿三嘅都係。咁嗱，東岳機動隊三月三十，你真係好似分佈得 OK 啲啊嘛，下一年啲嘢。 係啊， 係咯係咯。其實仲有好多啊，《銀河守護隊》啊，四月廿七。咁其實你睇下年好似多好多呢啲咁嘅科幻或者即係特別啲啦，係咯。咁啊，《神奇女俠》就六月一啦，係咯。咁冇啦，唔講咁遠啦，係咯，係咯。再講租啊，下年十二月嘅等 入。係係。 嗱，大家可以即係睇一睇，就下年其實都好似有幾多下嘅科幻片嘅，其實都係咯。好似今年啊，真係相對削咗啲嘅，相對都。 嗯。 好啦，咁係咪差唔多㗎啦？ 系啊，差不多啦。 好，有冇咩补？系 补翻一个台湾依家系上紧啦，有一套叫《恐惧诊疗室》啊。 嗯，咩嚟嘅 咧？阿毛子贴咗过嚟我哋呢个 page 嗰度，咁就系啦，讲似乎佢系话咩要医啲精神病人嘅，即系唔系佢应该系医你啲恐惧啊。系啦，咁但系咧。 哦、你讲嗰出做好耐噶啦， 系啊， 唔系新戏嚟 嘅，哦， 唔系新戏嘅都，即系你话佢摆咗个个， 系啊，摆咗个箱嗰度，哦，佢话二零一五年葡萄牙箱噶喎，系嘛？ 系啊，系啊，唔即系咁香港梗系未做过啦，咁但系唔知有冇机会啦，即系唔系新嘅，其实都系， 系， 未做过嘅，咁算唔算新？ 系咯，唔知算 唔算？唔知有冇机会睇，系咯， 系咯，系咯， 系啊。 但系似乎又都 OK 咯，讲佢哋即系入咗箱之后，咁就面对佢哋嘅所谓恐惧啊。 系啦，咁到底嗰啲系唔系真系发梦咧？定真有怪咧？咁啊，系啦。 唔系，同埋佢讲话系嗰个即系医佢哋个医生系引导佢哋去谂呢啲嘢咯。你好似系俾佢玩咁啊。 系啦，冇错啦，就唔系真系想医佢哋嘅。OK。 系。 好，有冇？冇就。 冇啦，系咁多啦。 好啦，咁啊明谢翻啊，腾工咁多资料俾你听咗门，多谢大家。好啦，咁啊再转个头咧，会摆上呢个 My Audio Cat 啊，唔系讲下个 email address 成日都讲漏嘅，就系 tatsuku@yahoo.com.hk 如果大家咩报料或者有咩讲漏讲错，欢迎大家写信俾我哋，等下大家回信嘅。咁啊转个头咧会摆上呢个 myaudiocat.com 斜同沙龟四一一，咁同埋呢个沙龟 backup.thisistap.com。sci-fi 四一一 backup.wordpress.com 就 all the way 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如果大家头先啲更新咗咧，咁大家去到呢、這个嘅香港播放 catsquare.com 咧，就会见到我哋噶啦。咁另外咧，如果大家去呢、這个香港网台 app 咧，就要去揾翻呢个 record 先啦。咁就会 under record 先会有我哋嘅节目嘅。咁不过应该系星期一先会 update 噶啦，因为节目系星期一嘅喺 record 先。好，咁另外咧，咁我哋有嗰个新嘅专业啦。咁就係呢個嘅 facebook.com 社同 sci-fi all the way 嘅。咁另外大家記得加入你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啊，就係 facebook.com 社同 groups 社同33926127663 嘅 ,33926127663 嘅。咁另外呢大家支持節目嘅聽眾啊，就記得將我哋個YouTube 啊就轉貼出嚟啦，因為我上一集嗰先啱啱貼翻出嚟。 係啊，唔好意思啊，大家真係係呢排忙啲。 其實裏邊都複雜㗎，要剪咁同埋。 係啊係啊。 領個嘢我哋又要再 upload 個咁啦，係啦。 係啊，基本上我正常要做一集嘅節目啊，係要一日嘅時間嘅。 係，唔係因為個節目有長啦，咁又要揾翻曬啲圖啊。 係係。 都唔簡單嘅，其實可以做簡單啲嘅，其實可以做簡單啲。而且差不多一路都有公仔的，一路都有东西的。 嗯。 好，那么就真的补充了很多资料的，因为我们就知道讲什么，有时正常都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来 的， 有一个图看位一个片看明白很多的。 是。 那大家记得 share 出去了，有 YouTube 出了就。 好啦，咁另外我哋嘅網上播放時間，逢星期一有 Rack 先。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微博時間同色，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